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系嗰边啊，北打喺咩度 ？Hello，Hello。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一阵啊，先打下马仔啊，新年嚟撞年，因为北打今日出咗海，咁所以而家我哋不如我哋讲住先啦，好唔好？诶，系啊，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啦，好，咁咧，就今个礼拜咧，主要都系讲下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嘅啫，我谂即系主要都系讲呢套啦，大片上。 冇错，冇错，仲好多名人添入去，系嘛，一上好爆啊，冇错。 系啊。咁啊，系啦，咁所以主要都讲呢个啦。咁当然有其他嘅电视啊，或者啲嘢抌咗出嚟嘅。咁我哋嗰啲一阵稍后先讲吓，系啦，都有啲消息啊。好，好啦，咁啊，不如数下榜先啦。咁啊，因为北打而家已经路途中啊，惊随时啊。 好啊， 都系啊。 好啊，好嚟先嚟数榜第一位，众望所归啦，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冇错。咁都有成接近七百场，系啦，2万几，2万5啊。咁都叫大贏啊，係啊，喺今個禮拜 嘅，咁成600到尾咁就係一啲場次多到係。 冇錯冇錯，咁啊大片啦嚇。第二位就係你的名字，喂，禮拜六日扯翻上嚟340几场。 因為中段時間咧又縮過場去得翻200，但係咧加 weekend 又上嚟，甚至乎咧加長加兩年 IFC 此等嘅。即係中環地段啊，都有得做。不過即係當然嗰啲就唔場次唔多，但係咧一樣係即係好多人睇嘅，見到個 賣。冇錯冇錯。咁啊，而家睇到成萬幾啊，即係都係爭怪獸一半啦，萬幾都算唔差啦，係喺第二周嚟計啊。 咁而家票房都已經千幾萬啦，係咪過咗？ 千五啦，因為我禮拜五 check 你問我嗰下，我 check 都千五啦。咁你食埋禮拜六日，我估就都係啦，冇錯。 阿伯打講嘅話，可能有機會係已經過2000万噶啦喎，時限係咯。嗯， 希望啦，但系你见未到都唔乐观。 即我估唔得啊，咁希望我系错啊。当然而家睇， 系啊， 又未尝系唔可能，系啦。咁好，咁呢、這个好第三位。 好，第三位系奇妙奇异博士嘅奇妙博士，即系 Doctor Strange 啊，仲兼喺度啊，有都有80场嘅，冇。 系啦， 咁香港票房其实唔差噶，已经过5000万噶啦，系啦，冇错，系啦。但系啲人就话佢偏偏遇上你啲名字咯，即係如果上個禮拜冇你啲名字咧，可能佢做得好啲嘅，係啦咁樣，冇錯。好，第四位嘅兒童嘢啦嚇，《魔法精靈》冇錯，呢套我都話睇咗，幾好睇嘅，係啦，合家歡迎，係啦，想象力好豐富嘅，冇。好，第五位就係嗰套啦，有啲人話悶啊，《列車上的女孩》咁啊，好普通啊，我覺得 OK 嘅，即係啲懸疑級空嘢，冇錯。 但又未知話哦，好頂級好睇。 系啊，唔系，冇乜布局噶，即系都文艺片拍拍咯。 咁样， 系啊， okay, 即系描述一下啲又有啲婚外情啊。 即系佢系咪主要都系去玩你就啊？唔通嗰个女主角就系嗰个杀人嗰、那个，就都系主线喺呢度系嘛？ 佢原本做就唔系，但系就后期啲好多证据指证就系佢杀嘅，但系观众知道唔肯定唔系佢杀。 哦，咁样。 咁但系后屘逼下逼到，原来就话佢个前夫。咁其實都係炒埋一碟，都係圍內嗰幾個人嘅啫，所以好易估。 係 啊，即係佢玩係啊，玩空手指誰就簡單啲嘅，反而睇佢心理變化咯。冇錯冇錯。 好嘅，好第六位。 好第六位就係俾你林恩的中場戰士啦，即係嗰套我覺得好無謂嘅 BD 啊，咁就第六位啦。咁我覺得麻麻嘅呢套，如果以李安嘅尺度啊，即係以佢李安個名。呢套我失望啲， 但唔係話故事差，係嘛？ 喂，如果你問你肯睇文藝片啊，佢真係文藝片嚟㗎，其實冇乜打㗎。咁、 okay. 你肯睇文藝片，文藝片嚟嘅中上咯。 哦，係啦，即係咁都唔係差啦，咁即 係 都 係啊，唔係差㗎。就是、不過佢貴啊嘛，係啊，佢唔係正常 2D 價錢啊嘛，收貴成倍嘅。咁、但係問題入到去，尤其實個影像上，其實香港冇戲院做到㗎，因為。佢 4K 120格咧，得只 grand 有 4K 啫嘛，即係香港。咁真 4K 得只 grand， 咁只 grand 都保60格嘅啫。咁啲人話數過全世界戲院都得個7间、8间，真係保120格嘅啫。其他啲都係單 grand。 即係雖然佢拍得好，嗰啲技術上，但係根本 係 唔到。 係啊，但係播唔到。 係 啊，佢超前咗放映，咁所以佢冇戲院播到嘅。好。第七位就是洋腸派對，冇錯，即係呢套我好討厭嘅一套戲，不過即係都有啲好多網友都話，唉，好多嘢諗啊，話幾正咁啊，但係 我而家睇即刻 update 佢又喐咗，因為而家喐咗就係地獄解碼褪咗出嚟嘅，因為我哋呢個 係咩？我 即時嘅，即時嘅隨時轉嘅。 冇錯，係啊，第應該係第八位就係地獄啊，冇錯。係 啦，啱調轉咗啦，而家係啦。 冇錯，好搶龍地獄 叫。好，第八位地獄啊，第九位就係日本片《怒》，咁我都上個禮拜講，我睇唔切啦，我睇咗啦。咁、我即刻都可以講下第九位《怒》。 哦 ，OK， 好好好好好好，第十。 冇錯，好，第十位就係《深夜食堂二》啊，優先嘅喎。係啊，咁但係可能喎，即係係咯係咯，好多 fans 啩，場數唔多，好似做一場啫。一場定兩場？ 兩場兩場。唔係咁咪優先期啊，兩場係咯。喂，但我而家睇佢又掉咗啦，而家第十位咧係美珠出醒啊。 哦，係啊，因為原本佢十一位係啊，可能上嚟，因為我冇得 refresh 到。冇錯冇錯冇錯。 美珠出醒其實我想睇，咁咧你知佢啊串盡當下美國人，亦都有好大程度又影射 Donald Trump 嘅，咁啊幾過癮嘅，即係換味式嘅。 啊咁 啊。係啊，但我未睇到。冇錯冇錯，咁冇計。咁至於你話新上其實就冇嘅，之後。不過就有啲咩大手牽小手啊，又有個咩少年離賽啊，咁嗰啲就優先咯。 竟然有一場啊，就係、是、做呢個少年離賽啊，但係佢正式做咧就話要12月先做嘅，係啊， 冇錯冇錯。 咁啊，竟然都做一做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去睇啊？無端端喺呢個時間又未到聖誕咁，古怪嘅。 係咯，古怪古怪，我都覺得古怪，有啲嘅。 古怪時間怪，人哋本來套戲係復活節電影嘅，當然。而家做咗嘢又唔係聖誕喎，做乜呀唔知道。好， 冇啦 咁有冇有冇再有其他？好似下面嗰啲係比較係真係舊少氣落咗去啦。 好啊， 其實 我就搞掂啦。 有一套叫做《八魔之謎》啊，其實反而就好似係咪最後？ 係喎，我呢套其實我有得睇優先場，不過嗰晚佢做喎，反而去唔到。應該日本嘅，日本又好似。 其實係個電視劇，電視劇嚟 嘅，電視劇嘅劇場版，冇錯冇錯。 我未睇，不過其實因為咧呢個咧網上一早已經有呢套戲嘅，所以我但係我哋未睇，因為唔係科幻嘅，咁但係佢係講反恐嘅，咁如果你當睇啲，即係佢唔係普通嘅警匪片嚟，咁啊一陣純粹介紹一下啫，我哋因為我都未睇，咁一陣等我哋節目內容先講啦，好冇？一打埋 馬 仔地，咁啊一陣咁啊其他筆打講曬筆打啲 part 先，因為演咗路途中啊，好好啦，咁啊而家數完啦，咁啊。香港嘅朋友啊，要個腳同荷包投票，咁你啊以作參考啫，就唔需要信曬。係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講內容啦。咁唔中意穿橋啊，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熄機。係啊，好。咁啊，不打算同我分享啊，邊幾度先？我哋最後先講怪獸啊，因為接落去可能即係其他。 好啊，冇問題啊。咁我先講路先啦，因為路咧就嗰個導演叫李日雙啊。李商日是我而家數有啫，靠記憶嘅啫。李商日咁佢之前都拍過類似嘅，有套啊，好似叫惡人，咁啊又有啲即係又係啲叫做懸疑犯罪片啦。我定義為嗱，佢又唔係警匪喎，因為咧佢就冇乜緝兇嘅。咁呢套都係嘅，佢嘅風格就唔緝兇嘅，即係佢當然有單命案，咁但係就佢又唔會話聚焦就個差佬揾兇手，咁然後就可能啊採訪啲受害者，咁受害者有戲演，咁佢唔係呢只套路。佢就即係兇手就兇手，咁然後就可能佢會做幾個疑似兇手嘅人，咁拍下佢啲生活啦，咁然後就即係一直都唔知兇手是誰，咁啊等觀眾點？即係你問我佢大橋套路係咁，不過呢套我覺得特別嘅，係因為咧佢呢套個名字就叫路啊，咁點解叫路咧？佢就話純粹有單命案，一家兩口嘅啫，即係老公老婆突然間死咗，咁嗰兩個老公老婆冇乜同人爭執嘅，即係一個正常日本家庭，但死得好慘嘅，即係成間屋間屋都係血嗰只，仲要揾個血咧寫咗個怒字喺個心牆度，咁啊即係有個咁樣嘅殺手，咁啊查啦，咁但係就呢單嘢已經係一開頭電影做，然後就話講已經幾年後啦，三四年後，咁樣咁啊三四年後就話估計個兇手咧就逆咗容。就即係前五套 ，OK， 咁就係咁啦。咁啊條大橋就咁，跟住一開就開三年後啦。就佢個描述分別三個地方嘅日本，一個就喺沖繩，一個就我唔知嗰個係邊㗎，即係因為我又睇樓 嗰邊個， 但就唔係城市嚟嘅，你當都鄉郊，可能唔係。咁另外新宿嗰部記丁嗰邊嘅 ，OK， 咁即係東京啦。咁啊變咗三笪地方嘅三條線嘅故事。咁佢每三條線都有一個係呢一兩年先嚟嘅非本地人，係咪？而個樣同埋髮型係似個兇手嘅，其實唔得。咁因為觀眾唔知啊，佢殺人嗰下，觀眾其實睇到佢背面有啲黑影咁樣，漏漏又咁樣，咁冇人知係咩。 咁啊變咗佢就識住你，究竟呢三笪地方咁多時間嘅？咁嗰三個人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個兇手咧？咁佢又其實一路都係玩呢條橋。咁其實冇乜特別啦，你問我。咁但係正正正就其實原來主角即係個導演想拍咧，佢其實唔係拍兇手是誰。即係當然佢用呢個去懸念去玩到尾啦，但佢都唔算尾嘅，佢差唔多去到四分三咧已經穿㗎。咁但係佢穿完之後咧，後面好多嘢仲想講。咁你知正常兇手都是誰？喂，知道邊個兇手，拉咗佢就完㗎嘛。係啦，你揾完將佢擺 ending 㗎嘛。佢就唔同扭橋，佢又擺咗喺四分三。咁原來個導演想講咩咧？其實好強調就係信任。嗱，好似好籠統啊。咁個信任嘅意思就是人同人之間信任。咁入面其實三條線咧，都背後即係表示表刻畫到日本啲社會問題嘅。即係譬如你話其中有一個江戶忌廉嗰條線咧，就係同性戀嘅。咁就係妻夫木聰嘛，係嘛？妻木係啦。咁嗰個出名話佢做同性戀者 O K 喎，即係有演技有成啊。咁嗰佢又中意咗其中一個同性戀者，咁嗰同性戀者又係突然之間出現嘅喺東京。咁跟住後屘揭發咁樣，咁嗰個就係一個。真係真心鍾意，咁但係最後佢就知道佢係會疑似兇手犯，咁佢就背叛咗佢，就同啲差佬講話唔識佢，咁然後就仲抌曬啲嘢出街，咁跟住就唔揾佢，又改埋手機號碼，咁最後就叫做甩咗呢條線啦，咁但係最後先穿就原來嗰剎那個男仔唔係兇手嚟嘅，咁差佬嗰個垃圾揾佢呢，其實係想揾佢幫手。佢冇幫到，反而就累死咗佢。咁佢死咗啦。咁變咗最後就好遠，即係佢自己都悔疚咁樣，跟住查明真相，咁喺度喊咁。咁嗱，呢條嘻嘻線咧寫得好，即係雖然你嘻嘻有時啲嘢比較難頂啲啦，佢都幾露骨嘅。佢鏡頭入面都有，哇！直頭啊，西宮無衝就咁打車輪，跟住同埋係有創上戲嘅。當然借位啦，咁但係都去到好盡嘅，即係影住背脊係咁黑啊咁嗰類，咁拍得幾露骨嘅。咁但係問題佢嗰條線處理得好。咁至於另一條線呢，就係即係鄉郊嗰條，就講佢係爸爸啦。咁爸爸見到個女，咁個女原來做援交嘅，之前去咗東京，但後屘做唔掂，咁翻返嚟鄉下住。點樣識到個佢嘅有個僆仔，個僆仔就係又係突然之間出現嘅。咁後屘相戀咁樣咯，咁最後就直頭同居嘅相。咁你知日本同居又要有呢啲父母啊，咁即係比較封建啲嘅啦。咁最後即係老豆又諗緊究竟應唔應該俾個女接受個男仔，咁佢就暗地裏查個男仔個背景，越查越唔對路，發覺啲背景係假嘅。咁後屘又睇到啲通緝名單，發覺個樣有啲似佢亦都容喎。咁個通訊名單都係得佢以前個樣嘅啫，嬲嬲悠悠個樣。咁但係問題係發覺啲面型又似，身高又似，咁覺得係，於是就同個女講。咁個女表面信任，但最後都唔信。有晚落雨，佢就打電話報警。咁最後點呢？咁條仔知道佢報警，就走咗。咁從此就冇出現過。咁最後查警察先知，原來佢唔係嘅，得唔得？咁變咗就即係個女仔又即刻喊。就覺得啊，因為自己唔信佢，咁原來點解個身份係假呢？佢原來就佢要幫佢老豆還錢，咁呢度佢都有啲得寫日本社會問題。啲日本就話呢，連老豆問咗個財務公司借錢呢，咁財務公司就唔似佢香港咁喎，即係你有乜事咁，你有乜要你都最多告破產嘅，佢嗰邊唔係喎，佢可以搵黑社會呢，你唔還就搵你老婆還，老婆唔還搵你個仔還。 其實香港都係咁嘅， 真係搞，但真係搞你喎。 香港真係咁，都係咁。 系咩？咁我唔知啊。但我覺得香港你邊個時咪破產咯？你好多都係咁嘅， 係嘛？即係你同銀行借就係啫，你黑社會借 啊咁啊，係啊。咁但係佢講佢話係財務公司，我唔知啊。即係我估佢都係似啊，原本係借錢又話要買樓房貸，後屘啊， 輸咗黑同白係一樣嘅。 系， 香港咁所以分得开啲，银行就系银行，咁你同嗰啲黑嗰啲黑嘅，咁的确香港反而分得清楚啊，同银行啊有限度嘅，唔会杀你起码。 冇错冇错，咁佢即刻死啲问题咯，咁最后条线就当然嗰个凶手啦，不过都四等三先知嘅。咁 我要交代翻咧，头先你讲嗰个男仔咧，其实系松山研一嚟嘅，咁嗰个爸爸系道边谦，那个女其实系宫崎葵嘅，即系全部都系大星。 大声，呢套戏其实 明白全 粒粒都大声嚟噶，系啊，全部大声嚟噶呢套其实。 仲有另一个，头先嗰系发低千叶县嘅，即系其实都系东京。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咁你仲有条线喺冲绳噶，讲埋嗰个。 冇错，冲绳嗰条就调翻转就玩美军，就强奸日本女仔。 咁佢條線就有個女仔俾已經俾美軍強姦咗，咁、那個女仔梗係好慘啦。咁但係你知日本好封建噶嘛，佢俾人強姦咗，但係現場得個佢男朋友睇到嘅啫。咁佢叫男朋友唔好講，咁、但係當然唔好講，咁佢梗係喊啊，又好傷心。咁、那個男朋友又覺得自己好懦弱啊，救唔到佢，咁又自殺咁樣。咁兩個走咗去沖繩有個惡，有個另外有個島啦。咁、你當係啲廢墟島細個嘅啫。咁諗住去嗰度啊散下心啊，又唔開心喊咁。咁點知喺嗰度就遇到個人，咁有個人喺嗰度住。 哦、 就真係喺啲山荒野嶺自己搭爐住嘅，即係匿埋。 佢、 就又係長頭髮，咁但係而家知嘅，大家知嘅，佢就係咁走啦。咁、後屘就講佢同佢熟咗，咁啊個男主角帶埋佢住，咁佢啊佢家族經營間旅館嘅，咁我唔俾埋佢打工嘅。咁理論上叫做話兇手其實可以選擇過正常生活嘅啦，照計。咁但係最後佢講話呢個兇手嫌悶。嫌單調得滯，又發咗癲，打爛曬廚房啲嘢，跟住最後就又穿埋啲啪啪咁樣，最後就話講佢原來喺咁啱啊個女仔喺俾美軍強姦嗰下咧，個兇手其實行過，佢、就喺度， 係點樣咧？ 最後知道，咁啊男主角一怒之下咧，一刀捅死咗個兇手，咁、所以個兇手啊就係俾個。男主角呢個第二男主角殺咗啦，咁但係個第二男主角係唔知道佢係之前嗰單嘢兇手嘅情況底下、就殺咗佢嘅，咁所以有少少即係諷刺，即係政府揾咁耐，最後殺咗佢啦，喺條屍度查指紋，先知原來呢個就係三年前單案嘅兇手，咁而佢點解個男主角會殺佢？咁佢條橋就係話佢好信呢個兇手，因為做佢知心朋友。咁佢坦白佢講咗美軍單嘢俾佢聽，咁但係調翻轉，原來佢先知佢當時喺現場袖手旁觀，而佢又呃佢，咁佢又覺得不可原諒，咁啊殺咗佢。咁其實都係有啲玩緊信任。咁而個男主個兇手點解要殺人咧？之前即係又係嗰啲廢青啊，又係冇人信佢啊，逼咗佢，咁跟住佢坐咗喺嗰個喺咁啱坐咗喺個等別墅度。點知個老嗰、那個女人就翻嚟，即係個女屋主翻嚟。咁女屋主翻嚟咧係。對佢好，知道佢啊都唔知咩事咁坐喺度咁樣，跟住又俾杯水佢飲，佢就覺得人哋可憐佢，眼一塵覺得侮辱佢，咁佢就殺咗條女。咁殺曬條女咧，佢老豆佢老公咪翻嚟，所以殺埋老公。 哦， 咁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即係佢個路就路喺呢度。 唔好亂做好。 係有啲諷刺嘅。係啦，有啲諷刺，即係日本廢青嘅，你問我係啦。 冇錯，咁啊呢套啊係嘅，的確係好話題作嘅。咁頭先你講嗰個女仔咧，即係英國嗰個冇搞錯咧，應該係阿廣乃玲嚟嘅。 係啊係啊，肯定係我係啊廣乃玲。 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大牌嘅演員嘅，不過即係嗰啲而家就老咗啦，係嗰啲咩池葉千鶴啊嗰啲， 冇錯啊， 係 啊， 都係靚女嚟嘅。係 啊係啊，冇錯。 咁好多嘅，係啊，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睇下，係即係的確喺套唔係普通 睇下真係正嘢。 兇殺查案喺背後係有好多嘢講，係啊係啊，好。好啦，唔係因為不打滅咧，集得好勁啊！頭先講緊咧，好多時都其實突然間冇聲啊，係啊，所以要我諗要快啲講埋，我驚一陣唔知會斷咗，係。 哦，好啊，好啊，冇問題。 咁啊， 咁啊， 講講邊套？係咪仲有一套你想講兩句？ 講一套啊，因為我特別啲，我啊呢幾日其實啱我都係尋晚翻嚟嘅，我啊上咗去深圳嘅，即係喺前海、廣州嗰邊做嘢。咁就我就知道，其實啱啱禮拜四咧有國內有套話題作嘅，咁嗰套話題作就馮小剛嘅《我不是潘金蓮》。咁你聽個名就好似啊交啲啦， 搞笑咁樣嘅係咪呢度？ 係啦，咁我原來其實佢唔係嗰啲即係叫做咩賣弄鹹濕戲，唔係啊。咁《我不是潘金蓮》係講佢話係講有單官司，咁佢老公話佢老婆係潘金蓮，咁佢唔認同。咁啊打官司你當係咁啦，咁啊涉及到又假離婚又假結婚，即係有啲扭橋咁樣。咁但係一單咁簡單嘅官司咧，點知就佢判咗個男仔勝訴，咁個女方就反就唔認同啦。咁啊告上去又要重審，咁但係啲人又冇理佢。咁個重審咧就由呢個司法部就告到去院長，院長告到市長，最後佢又去埋北京就告狀，咁就喺人大代表度告埋狀。咁佢將件事越炒越大，咁其實佢係表述一件咁嘅事，就愛嚟側寫而家當代中國，即係嗰啲司法系統啊，有啲咩官僚主義啊、社會問題啊咁樣，咁啊可寫得好盡，咁啊過癮嘅你問我，係啊， 識法喎，講到可能啊， 好勁啊，係冇錯冇錯，咁啊即係好 你咁你知冯小刚不嬲都有啲嬉笑怒骂啦，咁啊嬉笑怒骂式咁啊变咗就， 因为即系唔系 易入口嘅，系啦易入口嘅，冇错。 又咁又未至于系搞笑喎呢套戏，我以为搞笑添啊大佬。 但唔係佢都搞笑喎，因為佢諷刺得好好笑，即係啲場口，即係譬如講佢啲領導怕後屘怕咗佢，咁因為佢咧，佢原來上北京告咗，告咗第一次又唔得啦。咁但係問題係啊，但係問題個人大代表真係因為佢咧就撤換咗市長、院長同埋嗰個司法部長炒曬。咁、 哦、 但係炒曬咧，佢冇重判呢單案，我又覺得唔妥，又再上訪。咁、佢上北京上咗十次，十年內年年都上北京。好好笑，咁最後就話到第十年啦，人人都以為佢上啦，其實佢嗰啲唔想上，佢諗住心灰意冷唔上，咁但係就冇官員信佢唔上，調翻轉咧又揾人監視佢啊，又想捉佢啊，即係好好笑，即係特登諷刺嗰啲，哇咁少嘅事，但係搞到咁樣，係啦，咁最後咧佢係真係諗住唔上，因為後屘佢愛上咗有一個曾經幫過佢嘅人，係，咁啊仲後屘終於上埋床嘅，咁佢就諗住，唉，既然都上咗床。我都諗住嫁俾跟佢咯，咁我既然都諗住再結婚，咁啊唔打呢單假離婚案啦，咁於是就決定唔上。點知當佢真係決定唔上嗰下，出咗去你當買完嘢翻嚟，先偷聽到原來嗰個男仔咧，又係收咗指示， 哦、 即係上頭指示就叫佢喂，你試下你溝佢啦，溝咗佢，如果你同佢結婚，佢咪冇得再上北京咯。咁佢就心灰意冷，係、啊，咁佢心灰意冷再上。咁佢原本就唔想，後屘又想，咁佢真係跟住話佢話為即係成個北京為咗呢個女仔咧，講佢封曬成個北京啊，所有啲路都會查身份證咁樣。咁啊講佢女主角點樣用盡方法，又講佢點樣詐病啊，去咗醫院啊，醫院唔夠俾錢咁啊，之後話坐救護車又入咗北京，最後搞來搞去，咁最後點咧？咁樣咁啊，結局唔算啦，因為都香港未 到， 但幾個人。 嗱，其實幾個人奇怪咧，就係星期一啊先會優先場喎，即係聽日啊。有優先場，好似我冇搞錯咧，就百老匯電影中心，我唔知道有冇錯啦。OK， 大家可以冷靜啦。 哦， 但其實嚟緊嘅星期四咧，即係下個星期都會上嘅。佢話係啦， 係啦，哦，因為佢接近國內，因為國內就爆嘅。不過呢，你問我嗱，咁我頭先講係即係基本嘅評價啦。咁我係好高期望入去嘅，即係我未見我特登衝去求其廣州揾檔嘢睇。咁我睇完我有啲失望。嗱，因為咧咁。我係有啲失望嘅。嗱、 哦， 馮小剛，你以往咧，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套套好正喎，跟住《唐山大地震》啦， 哦《 非誠勿擾》啦，《一九四二》啦。就算你話上一套，好多人話唔正嗰啲咩《私人訂制》，我都覺得正嘅。咁、 哦、 但係呢套我睇完咧，嗱，佢就有啲太高姿態。嗱，第一咧，佢成套戲啊，接近成套戲係得最後三分鐘先係正常屏幕嘅。得唔得？呢、 嗯、 个正常屏幕咧，就正常即系一个长方形嘅屏幕咯。佢、 啊、 成套戏咧得个圆圈嘅啫。 吓、 啊？系啦，佢 cut 咗个圆圈嘅岛，即系一个、哦、即系成个长方形啦，侧边黑晒，得个圆圈中间有影像，哦、就喺个圆圈入边做戏。 喂，唔系喎， 但系咁样嘅 个 poster 就系咁嘅样喎。 冇错，啊，佢其实点解咧？佢有解释嘅，佢、哦、系代表呢个圆圈意思就系话任何事实。你都睇唔清真相， 啊、 所以得个圈可以睇到。 即系我喺个窿度睇嘅啫，系啦。 冇错，第二佢个圆圈即系代表系好似有个客观嘅视点，因为成套去咧佢冇乜主观视点，佢净系好似好摆喺隔篱纪录片咁样拍住入潘金莲，即系意思阿范冰冰做戏嘅啫，连大头都冇嘅，佢冇乜跳级嘅，即系佢好多长镜头嘅，但系佢长镜头就唔系特登玩到好高明喐喐佢嗰啲，系摆定定，咁啊啲人喺前面做戏，做完下场又去第二场。咁永遠都係咁樣，佢個感覺似好似一個客觀表述件事。咁、 哦、 啊兩種，第三佢個 point 就係話，今呢套戲講嘅問題咧，其實只不過係中國問題嘅冰山一角。咁呢個圓圈代表以小見大，係啦，即係有幾層象徵意義嘅。咁同埋最後當佢知道真相，亦都有啲扭橋嘅最後。其實我唔穿啦，因為其實睇一睇最尾嘢啫。你問我係穿咗唔好睇，咁啊，咁先係叫做闊翻個銀幕。嗱，我個人認為你咁玩咧 ，OK， 即係你有心有意思咁玩係高明，但係你唔好玩足九啊幾分鐘嘛。你成套戲 頂，你個意思係？ 我覺得成套戲都得個圈，咁我入戲院睇，我屌你本身個銀幕都唔細都唔大，你得個圈，我頂佢個肺。仲要嗱，佢入面又有啲嘢玩喎，我怀疑佢特登想玩，佢想玩咧，呢、這个你俾你睇到嘅事实真相咧，都系模糊嘅， 嗯， 所以佢入面咧有好多特登嘅凹凸， 哦， 即系真系唔清嘅， OK。 咁我睇到我特立，哇，大佬你已經客觀鏡嘅啦，都冇乜鏡頭剪接，即係已經全民戲喎，即係靠講嘢嘅啫。我仲要嗰啲啊，成日鬆鬆地啊，影唔清啊，范冰冰個樣啊，咁我已經冇大頭喎。咁其實我都睇唔到佢有啲咩演技嘅，因為太遠，成日都全身嘅。咁你喺度做嘢好似新聞報導咁啊，即係純記錄嘅啫。咁啊，哇，即係有啲鏡頭勾鋪咁啊，難睇啲。即技術，我覺得就玩得 過。即我覺得有少少實驗電影啦，如果玩到咁已經。 冇錯，係啊，係啊。咁而二來咧，佢個收音就做得差，因為佢又想咧做到現場收音。 哦。 即好似好窩咁樣啊。咁但係佢又冇乜做後期，即係你知現場收音都有得執㗎啦，但係佢又冇乜執，佢把聲好窩。咁你好窩把聲就有啲重。 可能佢專登嘅，可能佢專登，不過咧， 哇！係係係。係啊，但係出嚟個效果就我覺得好差，即係有啲聲啊，啲聲啲音量又唔同。有啲人就大聲啲，有啲人細聲啲，跟住又嚇咁、啊、樣，即係總之好似啲技術好窩嘅。咁呢樣我覺得又爭啲咯，即係你始終喺戲院睇，即係我覺得你玩還玩，你都要顧下觀眾感受嘅，係咪先？即係你唔得話，係咪先？為咗想表達啲乜咁？ 因為佢好長時間係咁，你一 part 係咁都仲得， 係啊，係啊，佢成真係咁，哇！我真係留意到佢，佢係上咗去人大，因為佢上到人大咧，佢嗱、當然套戲啊鬧中國啦，但係佢真係唔敢去到咁盡啦。佢最後梗係喺個官入面有一個正義嘅官嘅，咁啊以正言辭鬧啲下屬，咁先上到畫噶嘛。咁所以凡去到有正義官登場咧，佢個畫面就變咗正方形，正方形就變咗好似 Instagram 正方形。OK， 即係叫做好似大睇一睇到少少真相，但係去到最後佢穿條橋啦，即係最後剩翻三分鐘到啦，五分鐘到，佢先變翻闊銀幕咯。就幾分鐘就得個窿喎，飲過 咁 就難搞。 呢方面就大家要知道啦。咁其實睇下頂唔頂得順啦。真係嘅，聽日21號啊，星期一啊，喺呢個百老匯電影中心有9:30嗰場嘅，即係夜晚啊。 冇錯，冇錯。但係佢又叫做你問我，佢就講得好白嘅啲嘢。即係如果你話咧，我又有少少心態諗住好似以往，即係私人訂制嗰啲咧，抽得好靚噶嘛，即係覺得神抽噶嘛。咁呢套佢又唔係神抽，佢直接做，直接切穿嘅。系啊，直接演出嚟嘅，即系啲官员点样推卸责任啊，直接演一次出嚟咯，即系点样贪污啊，直接讲出嚟咯，即系点样逼得佢咁啊，直接就做出嚟，咁好白嘅，咁我觉得白咁白咧，以冯小刚呢个咁嘅功力咧，我就觉得好似系低俗嘅，啊，好似新人拍咁。我就覺得啊，失望啲咯。你問我係啊，咁但係當然啊，都值得大家去睇下，因為都叫做當代最夠膽拍嘅中國導演啦，即係馮小剛都算。 咁啊，應該係下個禮拜會正式上嘅，係啦，咁啊講俾你。 好，冇錯，冇錯。好，咁啊，至於個怪獸啦，係嘛？ 嗯，係講怪獸先。係，唔係其實我而家講多一句，你幫我補一句先。其實 咧，你補 佢， 你補。 可能會講幾句關於嗰個咩冰鎮咩鬼嘢話，嗰叫做。 我係冰鎮嘅，冰鎮房客係冰鎮 嚇，好似叫做英文嘅啦，係啦，冰鎮房客係啊，係啊，一陣會講兩句，係，因為應該下個禮拜嚟做嘅，應該如果冇搞錯， 係啊係啊，下個禮拜24號係啊，冇錯下個禮拜。 但係我就覺得啲橋係扭得好窄 ，OK， 咁一陣會講下， 好 唔好曬？係啊，一陣會補講我哋一陣。正式講戲嗰陣 ，OK， 好，好啦，咁好等，不得 咁啊，跟住就怪獸啦。嗱，怪獸咧，我自己講咧，你身先啦。我 Harry Potter， 你有睇我問咧？我想當年 Harry Potter 集我都出問題， 咩啊？ 我冇一集賺過，即係我 Harry Potter 當年啊，當年係啦，我集都插嘅。雖然好多人又話正啊，即係有人鬧我啊，揾粗口啊，喺網上面啊，開曬罵戰， 幾多 fans 啊？係啊。是啊，但是不是啊，插到我反，但我坚持我插集，应该八集啊，连埋上下。我八集我都插到佢反，咁所以我是不喜欢 Harry Potter。咁我以不喜欢 Harry Potter 的身份呢，我是不是都看啦，我始终大作是不是，咁我以一个即是很 challenge 佢的角度看的，即是我都有啲 bias 咗，预咗你唔得，我捉下。是啊，捉下你有咩错处，或者即是闹嘅，睇嚟负责諗住闹。喂，越睇越好睇喎，我真係好光 啊！真係，我都覺得 估唔到， 係啦，好嘢啊！ 嗱，佢唔嗱，我諗歸功原因第一啦，佢就我覺得呢套戲先叫形象嘅，因為 Harry Potter 咧，我覺得佢好兒童向，起碼個角色你見 Harry Potter 係小朋友啦，咁佢入面好多成長嘅元素，成日睇佢點成長，又有啲好教育意義嘅嘢啊，係嘛？咁即係我覺得係好兒童向咯，同埋係咯，好強調 好有包袱喎，即係成日又要講啲正面嘢啊，又要講個成長故事咁之類。咁、但係呢套咧，我又覺得就純娛樂嘅，青少年份純娛樂。 套係啊，好爽快㗎，真係。 係啊，咁佢又係啦，睇我睇以往最大嘅缺點，我又覺得係文戲多啦。二來佢唔知文戲多，係成個佈局個節奏都慢。 係慢。 係啊，即係一個好慢。哇！悶到吹，係唔知好似其他病人都係㗎，我都覺得垃圾嘅黑病人，即係又係好慢。 咁一本書變三套戲嘅真係冇計啊！ 咪咯咪咯，咁呢套又係，咁但係喎呢套唔同喎，一出嚟 唔悶㗎，呢套好唔好正常。 係咯，一開波已經唔見怪獸喎，你以往你呢啲扭下扭下咁搞好耐都未唔見㗎嘛，哇！头 short 差唔多头三分钟已经唔见一隻啦，跟住已经有事啦，又讲佢点样捉啊，交换咗个劫啊，跟住又搵怪兽，嗰边又先再慢慢交代佢啲背景，嗰边又话原来有啲咩黑魔法，嗰边又要捉人，喂，一路去 keep 住，其实个剧本叫做娱乐片嚟计，写得好嘅，即系起码娱乐性有咯，系啦，娱乐性有，又同埋啲情节又紧张咯，即系我会定嘅，即系又有好紧张刺激啦，咁二来佢个魔法设定就。多好多魔法元素啊，比 Harry Potter， 即系所有嘢都好魔法世界，好多 佢系直接玩出嚟啊，唔系讲啊， 系啦，冇错。咁变咗同埋佢成个，即系好似个你当平行世界啦，即系魔法世界同现实世界就唔同啦。咁啊，梗系又有啲嘢隐瞒咗人类啊嘛。咁啊，咁成个魔法世界佢又表一路喺度慢慢揭示出嚟。咁你变咗牵住，就觉得哇，系啦，你就算唔打都睇到佢啲魔法设定。咁啊，睇完魔法设定，到佢就算唔打，佢都见到啲怪兽。咁啊，见到怪兽之后，又有啲追逐，咁然后有啲魔法打斗，咁啊穿住佢。最正就仲有少尉， 系 啊，佢啲配乐加得啊，真系好精彩喎。嗰、那个即系肥佬大叔，同埋嗰对姊妹，喂撞到有火花。咁我觉得呢啲咧，即系系咯，即系肯定唔闷，兼又真系几好睇。同埋我觉得佢啲怪兽啲想象力几丰富嘅，即系唔系话流于。全部都係啦，怪啊，又噴火啊，飛天啊，咁佢好多設，即係好多好多元化，係啦，咁都有啲象徵意義嘅，有啲怪獸，即係有啲怪獸象徵啊，勇氣啊，即係都有呢啲嘢畫出嚟都有嘅。咁跟住又打，最後又扭橋啦。咁我其實我睇之前我唔知道裝呢隻， 我知道嘅。 我唔知啊，我真係好大驚喜啊！最尾又見到。 吓、 啊！即系佢未来嗰几集就去大佬啦，系嘛？即系打大佬。 就系最后要带出就系嚟紧，冇错，仲有续集就系阿 Johnny Depp 会做嗰、那个，嗯、就 系 嗰集。其实即系咁 最佳用啦， 即系 高 唔费夫啦，系嘛？费脑啊， 系咯， 即系点译啊？ 系冇错， 系咯， 冇错， 佢原来唔系喎，即系原来系好靓仔个假样，即系 Johnny Depp，Johnny Depp 老咗啦嘛，咁啊有二撇鸡咁就其实突然间矮咗几个头啊！你发觉佢变翻原初个样嗰阵。 系， 本来佢高大噶嘛，变翻真样，咦？点样缩落水？原来系装啲真 样， 系咯，真系真样嚟噶，系啦。唔系呢个角色超紧要，可以话系即系呢一个系列里边嘅伏地魔啊。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就 咁啊，同埋 系咯，即系但系佢又唔表达到太过魔王式。佢反而呢套咧，我觉得佢好有嗰种 MIB 啊，或者有啲似警匪片嘅，因为佢成个架构咧，佢哋嗰个美国嗰边嗰个嘅魔法机构咧，都似一个 MIB 嗰啲咁嘅机构多啲嘅。 系啊，冇错冇错， 似啲特工嘅。所以其实呢样嘢令到成件事又好睇咗嘅，的确系。 即个角度唔同咗咯，以往就成日讲小学生成长故事，成日入个魔法学院个网页夹小学鸡， 系啊 A 准嚟嘅呢班友系个感觉系，系啊， 冇错冇错， 系啦。 咁同埋第二赢，我觉得就真系赢咗阿 Eddie 咯。咁你真系赢冇得输，即系你话 Doctor Strange 一定系 Benedict 做先得，咁呢套一样就一定系 Eddie 做先掂。咁 Eddie 嗰啲。哇！佢嗰啲眼神咧，即係知佢有少少神真啦、 啊， 又有啲好似哇咁樣望唔透嗰隻眼，佢啲笑容又有啲內斂，怕怕醜醜。咁、但係講佢又點樣中意，即係唔係中意，即係嗰啲叫點樣愛嗰啲魔獸啊？點樣堅持啲魔獸冇害啊？咁嗰啲嗰個氣質就真係裏面先演活到，係、嘛？哇！哇！咁中間撞你啊！ 啲聽唔到啊！聽唔到啊！不打講咩？ 冇错，即系我话演技真系大赢魔术。 我演技系，其实四位主角真系令到套戏好睇咗好多嘅，讲真 系。系啊，冇错冇错，即系演员选角真系正，即系女主角又正，两姊妹 都做得好噶。我唔系话佢配角做得唔好啊，即系但系哇，嗰四个主角真系 演出真係淨係一流啊！ 冇錯，冇錯。咁至於你話最後 ending 還原就咁啱同 Doctor Strange 相似，但係佢哋還原還得好好勁好多喎，即係長好多、大好多，同埋個感覺都壯觀好多。 呢套戲佢哋玩魔法大戰咧，個感覺咧，我覺得哇！呢、這個玩法正正㗎，淨係係啊，戰鬥啊， 堅咯！ 佢用魔法嚟戰鬥啊，因為佢真係攞嚟鬥咁唔係玩嘅， 係緊張啊，唔係話流於激光撞埋撞去，係啊，真係有啲閃火音嗰邊又跳嚟跳去咁樣，都好正嘅真係。 佢轉移仲多過啊 ，Doctor Strange 玩轉移， 係係啊，冇錯， 噏一聲就去啊，唔使畫圓圈飯。 我咁話佢去， 有啊， 突然一扭一扭就走， 係啊，就走啊！我覺得佢個 ending 啊，直情係比呢個李的名字更加好添啊，做得。 啊，咁我咁係，因為佢都成日做翻嗰大叔 要忘記 妹妹嗰段情，你啲棍 好嘢， 係 咯，因為佢加埋佢演技做得出色啦，加埋咁成次嗱，就係個肥佬嚟啫嘛。咁嗰咁講真，嗰個雖然嗰個阿妹都係靚女，但係佢唔係後生女嚟噶嘛。哎，邊度就喺觀眾平時睇啲咁嘅年紀嘅人啊？哎，我邊度會有會覺得好 touch 嘅？咁你即係哎啲咁嘅核突佬嘅愛情故事，喂唔係咯？但係你去到尾咧，你會戥佢哋，哎呀，真係可惜啦，佢哋要分開啦，你會有咁嘅感覺嘅喎。 係啊係啊，冇錯。 同埋當佢哋再重遇嗰陣咧，你就啊，你又好開心啊！佢哋終於又遇得翻，咁啊，但係你又想佢哋喺得翻埋一齊，即係嗰件事，哇！我一嗱老實講，我個感動程度咧高過呢個你的名字嘅，喺最後嗰個。咁當然仲有啊，男女主角啦，係咪？佢哋嗰個喺個船度分開嗰度，的確亦都做到嘅。即係當然，我覺得最 touch 係阿肥佬同阿妹啦。 係啊係啊，嗰度角色真係比較有經驗。 係啊，呢啲下巴角色，但係我呢套戲入邊覺得係好做得好出色。雖然咧，之前細路仔版嗰只榮恩咧，都我都覺得其實佢好啊，佢做得好過啊 Harry Potter 到妙麗噶，唔好意思啊。咁但係我未至於話會哇好中意佢嗰個角色，但係呢個肥佬咧，明明係唔靚仔喂，但係睇完咧，你會中意佢嘅呢啲角色塑造到咧，你係會中意嘅嚇，即係啲下巴嚟嘅咧，明明唔係下巴嘅，你都會中意。連佢嗰度每一隻嗰啲咁嘅魔獸啊，嗰啲怪獸啊，哇！你都係覺得好可愛嘅。 系 好嘢，咁人都話啦，呢、這個其實係Pokemon Go 嚟噶嘛呢套，我都覺得係，但係咧係發揮得好好啊，係好多嘢， 係發揮得好，冇錯冇錯， 係你拍翻到真人版 Pokemon Go 都拍唔到咁啊，我老實嗰句。咁而我呢套戲咧，竟然咧嚇、啊、即係發現呢個羅琳咧，我你都話之前嗰幾套唔係話太過得咁中意啊，咁同埋好覺得都好似係好市場向啊，好吸細路仔。即係嗰啲興趣啫嘛，即係好似啲失撞棍嘅係嘛咁樣，即係唔好意思講，我唔係佢 fans。但係呢套戲咧係佢親手寫今次嗰個劇本，而咧呢個原著咧唔係一個小説嚟㗎，只有一堆設定資料，竟然可以重新寫過一個咁嘅故事。阿羅琳 係啊， 佢親手寫㗎今次嗰個劇本。哇！我突然覺得呢套戲個劇本啊，個功力都唔低啊。老實講，係啊，真係嘅，唔錯。就算齋當劇本睇，話呢個劇本都寫得好好。 係啊，獨立睇都即係叫可塑性好高咯。同埋佢而家叫開咗啦，開得咁好，佢變咗之後好多嘢可以 develop 落去。即係真係有一個世界觀。 可能佢太過跟住書拍啊，因為書係可能需要好多敘述啊，佢可能照跟。咁但係上次可能係咪唔係羅琳親自寫嘅劇本？我諗下。 好唔知咁樣，係啊，但係即係好咯。 咁今次又寫，反而佢係直接寫劇本嘅時候咧，喂，原來係另一回事，係寫得好好嘅喎。係啊， 係 啊，寫劇本還是劇本寫。今次佢係撇低曬所有嗰啲尋常嘅解釋啊，嗰啲好煩嘅嗰啲念咒，佢可以慳翻。咁原來佢都掌握得非常之唔錯，咁啊，今次都係另眼相看啊。 係啊，冇錯冇錯。 咁呢套如果再有續編咧，哇！呢套真係要期待期待啊，好想睇。係。 冇錯冇錯。咁樣。 好嘅，好啦，嗰個不打，仲有冇咩？仲有冇咩其他？ 我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係啊，因為嗰邊其實信號開始唔係好得啊，係啊， 係啊，冇 錯，係啊。喂，咁唔緊要嗱，咁講住先，我哋一陣會請另外兩位主持上嚟，我哋會繼續講呢個怪獸嘅。咁啊，不打最後咩補充？仲有冇其他？ 好啊，冇啊。好 ，thank you， 下個禮拜再見。 係，唔該曬，不打。 好 ，thank you， 拜拜。 唔該曬。好啦，咁新年同阿馬仔上嚟啦。好，咁我哋繼續講怪獸啦，好唔好啊？ 係。 係啦，咁新年都有睇啊，咁同埋新年呢有睇開呢個 Harry Potter 嘅小說添，甚至乎咁亦都有睇過呢、這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嗰本書啊，係咪？ 係啊，我直情係有買嗰本書嘅。以前。 哇，喺咁啊，直情可以同大家講下啲來龍去脈啦。咁其實，喂，好啦，咁啊，傳說就講話呢本書根本就唔係一個小說嚟嘅喎，竟然只不過係一個資料集嚟嘅啫。咁今次，哇，咁沙撲揸個資料集就 develop 咗一個，即係你可以講得上係《哈利波特》嘅前傳嚟嘅，呢一套可以講得上。 係啊。 即係而喺前傳嚟講咧，哇，我覺得呢套咧反而我覺得比正傳更加精彩啊。OK。好啦，咁不如等阿新年同大家讲下个来龙去脉啦，到底系咩嘅一个作品啦、 啊？嗱，咁其实咧，佢原本咧呢、這个所谓设定集咧，即系《怪兽他们的产地》呢本书咧、 嗯， 就好早之前就已经出咗噶啦。 系， 即系同佢《哈利波特》嗰、那个小说咧，差唔多系同期，甚至系好似系第头嗰几集已经出咗噶啦。 哦，咁样嘅。 系、哦、啊，系啊。咁同埋佢呢本书咧，虽然佢系设定集，但系咧佢其实头嗰廿页到啦，咁咧都系讲一啲佢嗰啲资料嘅嘢嘅，咁但系唔系图鉴，而系反佢系讲一啲，譬如系魔法怪兽嘅隐藏情况啊，即系呢啲资料性啦，但系又唔系讲怪兽嘅嘢嘅，啊，又或者佢哋点样定义啲怪兽啊，个呢啲资料咯。咁喺嗰度咧，就有一啲比较多系好似故事性咁样嘅嘢，就喺嗰度。 嗱，我见好得意咧，就系我见到 Even 本中文版啊。佢竟然喺嗰本書上面印埋，好似有人喺上面畫咗啲嘢喺度寫嗰啲 notes。咁佢仲話咧，其實嗰啲係阿 Harry Potter 嚟寫上去 嘅。係啊，係啊。 咁佢就當係咧呢本嘢其實係阿 Harry Potter 哋咧嗰本教科書，即係佢自己嗰本啊，即係好似我哋會 係啦，係啦，係啦。 本教科書要 mark notes 噶嘛，甚至乎你亂咁畫啲公仔都會嘅。咁啊冇鹹嘢啦，當然唔會有啲器官嘅。OK， 咁佢喺上面寫咗好多 notes， 不過都好怪嘅喎。你叫佢竟然中文版都照譯翻出嚟嘅嗰啲位都。 是啊是啊，睇得出是好有心机做啊。佢基本上是跟返晒佢嗰啲所谓 looks 照做返中文版咁样。 即係可以话 佢 唔係话设定资料集，应该话呢其实佢本个原本 Harry Potter 故事入面嘅一本教科书，仲要係 Harry Potter 自己嗰本，咁所以係上面有好多佢哋自己亲手嘅 looks， 咁佢玩到咁呢，的确嗰、那个喺嗰个價值上咧，你覺得即係如果你係 Harry Potter 迷咧，你覺得哇，即係好似個道具咁啊，成日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即係雖然佢嗰時唔係電影啊，係小説，但係如果你用電影諗，咪即係電影入邊嗰個主角揸住嗰本書，咁你覺得你可以咁理解。咁所以咧，其實哇都好受歡迎啦。咁同埋當時好似係一個慈善活動嚟嘅，係啊。 哦，呢、這個 呢個冇聽過係嘛？ 係。 啊、即係其實佢係捐咗錢俾呢個叫 Comics Relief 嘅一個組織嘅。 係啊係啊，佢、啊、本書嘅背脊嗰個都有寫住。 寫嘅係係啊，咁唔係話揾銀添食，就調翻轉咧係慈善嘅咁樣嘅。咁啊好受到 fans 嘅一眾嘅歡迎啦。咁當然咁今次咧就將呢、這個咁、啊、其實嗰本書個作者咧，即係佢嗰個裏邊嗰個即係叫做書裏邊故事啊。唔係即係書上面佢都有作者㗎嗰本教科書。 係啦係啦。 作者就邊個呢，就係阿霍金今次演呢個嘅角色啦。 係啦。 係咪，但佢個角色個名都好神奇啊，叫做 Commander， 但係呢前面多咗個 S 嘅。 係係係。 即係佢個姓嚟嘅，唔係佢個官階嚟㗎，大家唔好聽錯。佢個名就係叫做 Commander。係呀。OK， 好，咁啊新年繼續有咩再咩特別嘅嘢。 不過呢你講到如果話佢呢本書呢嗰、那個資料性呢，其實就關於啲怪獸嗰啲資料呢，其實就唔算話好多嘅。佢、 哦 哦、多數呢都係大約我諗都半版到就已經介紹咗一隻怪獸㗎啦。 哦，係 呀係呀，咁其實嗰、那個形容就唔算話好多，不過以嗰陣時佢一個小朋友嘅動物嚟講呢，都覺得好正嘅。 喂，但佢見佢呢用啲好簡單嘅圖咁畫返嗰啲嘢出嚟，你覺得好鬼卡通喎。喂，但佢呢套戲呢竟然佢真係用返嗰個造型嚟整出嚟呢，你又唔覺得好卡通喎。 哦，系啊，佢整咗出嚟嗰、那个质感啊，嗰啲嘢系好好正嘅，你会唔会觉得好似个呢本书入面画嗰啲咁咁 咁 大啲咁样？ 哇，啫，整咗出嚟啊，好似喂仲卡通过 Pokemon 喎、啊，咁即系你突然间俾只 Angry Bird 我，咁你话呢只系新闻，冇搞错？ 系啊系啊。 咁你话你 CG 整出嚟，我都当你搞笑就话得啫，你点做到个真实嘅感觉？不过唔系、啊，但系呢套戏入边佢做到喎、啊，系啊。做到嗰種真實嘅感覺出嚟、 啊， 你會覺得喂真係可以有隻咁嘅生物嘅喎、哦，咁樣咁呢下嘢我都覺得真係要讚啊！今次呢套戲係咯， 哦，甚至乎佢本書入面咧都唔係隻隻公仔有畫出嚟嘅，佢、 哦、 好少有畫。 哦，係啊，哦， 係啊 ，OK OK， 明白。 咁關於本書嘅話咧，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买翻一本嚟睇下，因为都唔卖贵嘅应该。 同埋 不过依家可能出咗之后就可能会贵一啲啊。 同埋佢唔好厚嘅，其实系。 系啊系啊。 唔系、啊，你唔好谂佢本字典咁啊，唔好。 系一百页都冇啊。 好薄嘅，你反而嫌佢薄咧，就 系 应该。 系啊系啊 系 啊。 冇错啦，系咁啊，有兴趣真系可以买翻嚟睇啊，的确吓 ，OK。咁啊，买有中文版嘅，你话诶、英文我唔识睇喎，咁啊，因为有中文嘅 ，OK。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背景讲完未？ 哦，系咁多啦。 系啦，咁当然啦，佢里边呢套戏提及咗好多人物啊，即系嘅人物啦。其实咧喺好似喺原著入边咧，都系有佢过往历史系有提及嘅。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包括咧今次呢个大魔头啊，即系最尾先至现身啦。即系其实阿哥连废奴啊，定废夫啊，唔知点译，嗰、那个其实假嘅。其实佢真原来是阿 Johnny Depp 嚟噶嘛，最尾发现系啦。咁 Johnny Depp 嗰个角色咧，其实就系喺呢个故事里边可以讲得上系伏地魔咁嘅魔王嚟嘅。 系。 但系佢人样噶，即系佢反而冇咁怪，佢一个男人咁，冇乜嘢嘅，黑魔术师咁。咁啊、我感觉上佢似罪犯多啲，所以佢今次呢套戏我头先有提及过就系咧，其实佢系似一个因为佢美国版啊，佢反而玩到佢好似 MIB 咁嘅，嗰班系其实系班。A 准嚟嘅，吓、那个感觉就系咁啦。咁但系呢个喺个美国版咁样玩咧，有几符合即系美国嗰个 feel 啊嘛，系咪？即系呢班咪即系 Avengers 咩系嘛？啊，即系咁啦，系嘛？不过佢系 无版 嘅一班特工咁，你咁谂吓，咁又玩得几得意。咁佢哋揸住嗰啲魔法棒咧，系直接就当枪咁用嘅。咁我都觉得我好中意，我反而 嗯 系就系咁啦。好啦，咁啊，使唔使讲下个戏入边？ 个古仔嗰度其实咁就又唔系话好复杂嘅，咁都只不过系真系话放晒怪兽出嚟捉翻佢，就系、是、基本上都系咁简单。 哇 ，Pokemon Go 嘅故事 系啊， 但系话就话简单啫，即系条桥简单，但系中间发生咗好多细节嘅嘢，好多人情味嘅嘢，又唔简单嘅。 系啊， 到底个肥 仔 点样同阿女主角个妹挞着啊？咁啲其实都几得意嘅，表达得。即系你话佢对白话佢自己系唔系独一无二啊嘛，但系当佢要分开啫，佢话你随便可以搵我个好似我咁嘅人啦，咁但系嗰个女话唔系啊嘛，你 系 独一无二啊嘛，即系其实呢啲嘅对白啊，其实佢系谂得好好嘅，即系好过问你叫咩名先啦，系咪？ 绝对好过， 好问你的名字咩啫，大佬？最尾佢冇講嘢喎，喺呢個麵包鋪再次重逢嗰陣，係大家對住大家笑就完場。即係嚟翻呢啲係做到嗰種真係電影就係要做嘅嘢啦。即係佢唔係下下完全係靠對白，但係當你有對白嘅時候咧，對白好簡單，但係咧你係 touch 嘅。嗱呢啲就係最難寫嘅對白，我唔識寫啊呢啲。OK， 我講過啦。 哦，佢 我 係 交代 下劇情 嘅啫，我最多嚇。 系佢唔止淨係望一望即係望對望嘅，佢都阿肥佬都仲有摸一摸佢條頸嗰個傷痕啊！ 啊， 係 啊， 係 啊， 就係佢一開波就係、是、其實俾嗰只好似係話咩海葵鼠咁樣嘅嘢啦，就咬咗條頸啊嘛，咁就所以先至會要捉住佢嚟幫佢就係要一嚟要解毒啦，另外就係、是要佢做證人就。證明霍金是真的放曬怪獸出嚟咯， 同埋即係佢嗰度最後麵包鋪嗰陣咧，佢竟然將嗰啲怪獸咧養整喺度麵包，但係佢明明話已經洗咗腦噶嘛，但係即係話其實啲人嘅記憶唔係洗咗咯，佢只不過係佢以為係發夢見到啲嘢，但係其實係 啦， 唔係洗咗，洗咗應該唔記得啦。咁即係話佢有機會可以，即係好明顯佢都記得翻呢個女仔啦，見到面嗰陣係啦，咁啊 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嘅，即係起碼你繼續落，咁一定啊肥佬啊又會再裝翻我哋噶啦，下一集係咪唔會冇咗啦？咁你會好期待喎，反而喺成件事裏面係咯， 係啊， 係啊，呢條副線啊會好期待啊，反而係。 咁同埋佢嗰度講到呢、這個即係、原本哈利波特嘅世界呢、這個巫師同埋呢個凡人啦、啊，即係普通人嗰啲戀愛咧，其實就成日都係被禁止嘅。咁、 啊、 所以都有嗰個禁忌嘅戀愛嗰 啲。呢度係更加嚴重，佢喺美國就係個禁忌係仲犀利過喺英國嘅。呢個絕對禁止嘅，成日去到嗰個程度。係啊。咁你話你喺一般嘅情況之下，你喺依家係幾乎揾唔到有混種嘅人嘛？咁但起碼佢英國有啊。 嗯。 佢呢度就係冇啊。咁所以佢哋更加顯得出啊，肥佬同阿妹咧，其實係即係更加係一個禁斷嘅戀愛啊嘛。咁但係其實有咩問題咧？咁你只不過之前有人出賣佢哋啦，即就係將呢個巫師嘅世界嘅公諸於世啊嘛， 係啊， 係咯，咁但係咪代表個都係咁嘅咧？咁佢呢個專登咁嚟設定就係要玩一啲咁嘅禁忌嘅愛情嘅，即呢個就唔同咗。你話Teleporter 細路仔版嗰個，其實佢唔係玩呢樣嘢啊嘛，佢唔係為咗玩呢樣嘢啊嘛，咁呢度似乎好重就為咗玩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設定係好喎，好睇喎，同埋你呢個古仔呢係比較多年齡層啲呀，即係你咩年齡睇都 OK 嘅，係啦，咁就冇咁咁純 sell 細路仔啦，調返轉即係呢個古仔我覺得大人睇仲啱啲啦，因為啲角色都唔係後生嘅，即係30歲嗰頭啦，起碼呢班人係咪 係啊，如果你話小朋友去睇嘅話呢啲角色係對佢哋嚟講就係唔係好吸引嘅。 角色 就咁睇落去。 但係個戲我相信你都會覺得鍾意，因為真係嘩係近戰嘅，定用呢個魔法嚟。 係啊，佢雖然你話佢哋成日攞支魔法棒可以當好似當槍用咁啊，但係其實佢都唔算話好多呢啲情況嘅。佢只要都會係施咒語，但係呢嗰啲咒語亦都唔會好似 Harry Potter 以前嘅集數咁呢，係咁角即係出招就要影住個大頭，然之後就念句咒語咁樣指住人咁嗰啲，佢又好少嘅，或者係有都係好快嘅。 嗱，即係呢個馬仔仔陣講過啦，呢啲就好似儲氣嘅呢樣嘢呢，你喺一集故事入面最後有招大招你咁做呢係得嘅，但呢你唔好招招都咁做啫，你第一次出龜波氣功嗰陣就梗係谷到變大細佬，喂之後再出龜波氣功出就出㗎啦嘛，咁你到玩元氣彈先會咁儲㗎嘛，係咪先，咁你好啦，到連元氣彈都變埋普通嗰陣，你咪即永遠你都係去到最後出大招你先會咁樣去玩谷，咁如果你每一招都要咁樣去咁谷同埋噏咁耐時間呢，其實以往嘅喺西片入面玩魔法玩得唔好睇就係咁解。其實呢套就反而做咗好好嘅榜樣呢，就係、是、喂其實玩魔法都可以係出招咪出招囉。即係我念咒我可能我心念唔使我唔使喺個口念㗎，係咪啫。總之我表現出嚟就係我一出招就出招㗎。咁呢樣嘢我都好好囉。同埋佢你話新年都話佢用埋啲怪嚟去打。 哦，係啊，呢、這個真係其實第一次見啊。 係咪？其實 Pokemon 成日見，但係佢 哦咁 Pokemon 當 然。呢度就竟然都出現就我都發正啦，直情係咪先？係咯，即係我諗阿羅林咧都睇咗多日本動畫嘅，我覺得啊，係 嚇， 我覺得嘅 OK， 但係冇問題啊，你呢借得好啊，借得鬼馬係嘛？係、哎、好嘢啊，係咪先？ 咁呢啲係咁樣用㗎啦，啲怪獸啲唔係召喚或者點樣變出嚟就打㗎我哋多數。 佢唔使召喚㗎，因為佢有好多喺個身度一掟㗎。 係咪即係我意思話召喚或者咩變出嚟都係咁樣變出嚟係我哋打㗎啲怪㗎平時。 咁咪即係我講嘅嗰個過程佢唔需嘥時間啊。 嗯。 咪你用一個大輪咒咁樣嗰啲呢，你就咪你每一招都係咁好煩㗎嘛大佬。你咪即係好似嗰個鹹蛋招人啊 ,Ops 咁。喂你唔好變大個方次次攞張卡出嚟玩一次啊，你即係我覺得好煩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變一次身算數，喂，你每一個變一個 form 都搞一次，咁咪但係佢而家又變翻係咁喎。佢中間有啲集數就慳咗水嘛，就咁成個發光就表，我覺得應該係咁咯。你唔好即係嚟以往你睇啲超人啊，雖然佢有時會變幾次身，或者有時啲機械人都會合幾次睇，但係咧佢只要有一次咧係專登強調佢呢個重播佢呢個變身或者合體過程，平時佢變就變㗎啦。你睇阿 Black 啊 Alice 啊卡邦都係咁㗎，佢好鍾意賣廣告錢呢， 就打一次先嘅。嗱，嗰次佢完全唔會影佢變身過程喎，佢成個突然間發光就變身噶啦喎。哇，好睇喎！即係佢呢頭跌落街嗰頭一發光一閃落地已經變咗超人。咁但係咧，佢永遠喺賣完廣告之後嗰次打咧，佢一定會重播佢變身過程嘅，即係唔知點解。咁佢都知道就係呢啲重播變身過程啊，唔可以次次都重播嘅。佢如果佢一集有超過一次變身。就你咪揀嗰次啫，比較係最尾嗰次要就影一影啦。前面嗰啲打兩下就算嗰啲即閃就即變啦嘛。即其實大家知啊，因為你咁樣玩法咧係會悶啊，每一嘢都影變身過程，係咪先？係。咁呢個其實都大家都應該了解嘅。咁所以今次呢套戲咧就哇好聰明嘅，佢唔會嘥啲時間喺度做呢啲部分，出就出啦啲招。 係啊。 我好非常讚賞嘅，係。 咁使唔使再真係正式講返個故仔？ 其實都要㗎，不如我介紹埋嗰啲角色先啦。咁就個演員呢唔係角色。咁呢個男主角唔使介紹啦，個霍金係咪？ 係。 係咪？咁之前又做嗰套咩扮女人嗰度叫咩話？ 咩丹麥女孩。 丹麥女孩。 係呀係呀。 帶血埋呀，佢老婆仲攞埋最佳女配。咁好犀利。咁以前明筆即係經轉嘅呢個 Eddie 咧，而家演一躍成為真係影帝啦，係啦。咁的確佢演技係真係好犀利啦。咁你唔使多介紹啦 ，OK？ 咁但係咧呢個女主角阿水嚟㗎，咁樣嚇又唔係好靚咁樣，係啊。咁其實都唔係咩好出名嘅啫。不過佢又做過 Steve Jobs 啦，係啦。咁最重要係乜嘢呢？其實係嚟緊嗰套嘅異形啊，佢哋咪譯做聖約係咪？而家就唔譯做。 係。 即係普羅米修斯族女嗰集啊，佢直接叫翻異形聖約啊嘛。佢裏面咧，佢係咪做女主角咧？成？ 嗯，佢做女主角。 係啊，佢好似係女主角嚟噶。咁即係今次女主角唔再係上線啊，即係阿 Lomi 啊嘛，係咯。 我唔係龍紋身女孩喎。 龍紋身女孩啦，即係龍紋身可能有份，但係佢可能其實係喺翻啲。即係佢可能佢已經過咗佢嗰個時代㗎啦，其實呢度已經可能好多年後，咁但係佢有份做就可能係咪喺返啲錄影片段度見返佢啦，咁主要個女主角就換咗呢個 Catherine， 即係今次呢個怪獸嘅呢個女主角做喎，竟然係啦。咁而即係 David 即係呢個磁力王啊嘅呢個角色，唔係即係呢個演員個做嗰個角色啊 David 咧，其實今次呢個角色佢唔係 David 嚟嘅，只係同佢同一個樣嘅機人叫做 Water。即就係呢一個女主角嘅係啦咁樣嘅。咁而家女主角就正係呢個聖約號，即係嗰隻船個名嘅，原來聖約係裏面個船，佢就係女主角。咁大家可以諗下，即係第時啲佢就係呢個 Alien 嘅女主角啊。咁至於另一位啊，裏面你見到那個魔法叫做部門啦，咁有個女嘅阿頭嘅個黑妹啊，黑妹都有份做喎，就係喺個異形聖約入面一樣係裏面嘅演員，係啦。咁大家認住啊，呢兩位都將會喺二型啦。我唔知道我冇搞錯啊，嗱資料上啊，如果有搞錯，大家指出嚇，可以更正啊。咁啊，呢兩位都將會係二型入面嘅演員啊。咁啊，大家留意翻，係啦。咁至於咁阿妹係邊個？阿妹原來係唱歌嘅。 哦。 咁哇，個靚女啲嗰個，即係相對靚女啲啊。咁佢係因為佢年紀唔細啫，個樣樣靚噶。 嗯。 喂，大佬30歲嘅鬼婆，你睇佢樣算係好算靚啦，係咪？原來是玩音樂嘅，咁但係咧佢屋企就係 drama 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好勁嘅，咁所以呢個就嗱，反而你話做嗰啲咩作品咧，我又唔係好知有啲咩好出名嘅戲我唔識，但佢反而即係音樂上面嘅係出名嘅，咁肥佬咧其實反而都係做好多 drama 啊，嗰啲電視就多嘅，哇！但係我今次演出又係好好啊，肥佬係，所以好勁係啊，好勁係，咁啊仲有咧，咁頭先講過歌連。肺夫啊，咁啊唔使多介紹啦，係嘛？阿 John 啲 Dad 唔使多介紹啦，魔道王唔使講，唔使介紹啦。有一個竟然有一個角色嚇 ，Ron Perlman， 你最尾睇字幕有 Ron Perlman 嗰時候有做過呢套戲入邊啊有嘅嚇、啊，我冇見到個神高神大嘅 Hellboy 咁嘅人喎、啊。佢因為佢係將 CG 整咗去做嗰啲 Goblin。 哦， 咁其實咩咧？就係喺嗰個酒吧入邊嗰個老闆啦。 哦，就係佢， 係佢。其實你睇下嗰個樣咧，其實將佢個樣縮咗變到咁多，因為縮到個樣好怪你。你梗係覺得呢個樣好似我係深刻係認得係我深刻個呢個人啊邊位啊？哇，原來就係 Hellboy。哦，明曬，係啦，咁啊好多人嘅呢套。OK， 好，咁講住咁多先。 因為我冇查其他人 ,ok? 咁呢啲特別介紹特別名謝㗎嘛，我見到佢個字幕咁我自己查咗嗰、那個真唔覺邊度有有咩有佢、哦、原來嗰個阿高便係佢嚟嘅 ,ok? 喔、哦、明白。好好啦咁好啦講下個故事大朗其實係點樣 㗎。係咁、那個故仔呢就係講阿霍金佢呢就其實原本去美國呢其實都係為咗搵啲怪獸嘅啫。 係。 即係佢話有一隻好好珍貴的怪獸，佢好想要，咁就去嗰度揾。 係邊只咧？其實真 係。我又唔記得咗佢個名 字。咁佢係揾到噶嘛？ 好似最嬲尾個古仔尾，好似都冇講佢話揾到 嘅。哦，即係冇嘅，冇嘅。哦，即係佢翻嗰啲全部都係佢走出嚟嘅，冇一隻係 新聞嗰 只。哦，原來係咁，我搞錯啲。我以為佢其中唔知邊隻就係佢一路想揾嘅啫，係。 佢依家捉翻嚟嗰啲全部都係佢個箱入面跳出嚟啫，就未話揾到嗰隻。 哦，即係可能唔重要啦，即係其實佢嚟就為咗捉 Pokemon 嘅啫，其實 嚇。係啦，係啦，冇錯，就係一個 Pokemon Go 嘅故仔嚟，原本。 好啦，好咁嚟咗，咁又點咧？ 咁佢過到嚟，但係其實佢嚟之前咧。嗰段時間美國呢都已經受到一啲怪獸嘅襲擊啦，佢哋認為 係啦隱形嘅， 係啦係唔知咩嚟嘅，咁啊但係個 power 好大嘅，佢去到嘅地方呢撞爛曬啲嘢嘅，可以 係啦，成條馬路爆咗啊，成有你睇到好似而家呢早個禮拜啊日本啊地下 係啊係啊 可能都是被啲怪獸隱形怪獸整爛啦，可能有機會 啊。可能其實係有隻隱形哥斯拉咁樣撞爛咗龍壁，所以你見到嗰啲車又出現翻。 係啲車，係喎，後屘喂怪獸飲酒嗰啲喎，係喎，有。 係啊，係啊。 真係有喎，原來日本係咯。 咁佢哋嗰、那個調查部嗰、那個即係專尼特普扮咗嗰個人叫咩名話？ 哥連費 魯啊，哥連費魯咧，咁其實佢都係呢個調查員之一嚟嘅。 係，哦係啊係啊，哦佢仲好大粒添。 係啊係啊，佢係負責呢查呢件事咧，即係到底有啲咩嘢整到咁樣樣咧，咁就係佢去負責查嘅。 係啦，你以為好人嚟啊，初初 係。係啦。咁阿霍金到步之後咧，咁佢就下周圍行啊，咁啊，就撞咗阿肥佬，咁咧。佢哋兩個 Jeep 咧就一樣嘅，咁所以咧就中途又調轉咗個 Jeep， 咁啊肥佬咧嗰陣時又諗住去嗰、那個銀行啊借錢，就係為咗 嗰 係整麵包嘅。咁、 嗯、 但係中途咧，佢哋其實又轉翻嘅喎個箱。咁但係後尾就再調翻轉多一次啦。咁個中途其實嗰、那個。嗰隻其實我嗰一次鴨嘴獸嗰隻怪獸呢，其實 Jayla 都見到嘅，咁佢專係呢就會見到啲閃靈靈嘅嘢呢，佢就會偷㗎啦，就全部袋曬個好似叮當個百寶袋咁樣，咁就袋曬喺個心口嗰度。 佢啲閃靈靈嘢全部都貴重㗎，唔知點解。 係啊，佢爭在係未至於會將成個水晶燈塞埋落去。 嗰啲佢唔偷喎，啲閃卡嗰啲佢唔要嘅 ，OK？ 佢識格價嘅。 佢仲要真係個袋係好似四次元空間咁呢，袋極都可以再袋落去。 成個夾萬啲可能都袋晒落去嘅，好勁呀大 佬。係呀係呀。咁嗰隻嘢都玩咗好耐喺套戲入面。 成日都出嚟搞真係好臭串嘅，對嗰隻嘢。 係呀係呀。 你捉我唔到捉我唔到咁 樣。係呀。好好笑嘅嗰隻。咁佢哋呢就直情要走到入去個金庫嗰度捉返咗隻嘢，咁連埋肥佬都卷埋入呢件事入面啦。 咁差佬嚟咁唯有逼埋肥佬轉移啦，佢轉移真係勁過Dr. Strange 唔使畫圈嘅。 哦係呀、啊、快好多呀，同埋即係唔使念咒呀，即刻去。 即刻去好似用精神控制咁滯。 但係照我所記呢，好似佢小說呢係要念咒嘅。 可能佢個心念咗呢， 咁、啊、但係呢度實在佢用呢招用得太多，如果你招招都要嗌嘅話呢，就嘩好煩。 其實佢比起呢個鋼之煉金術士愛德華更加方便，佢起碼要合掌，呢度連合掌都慳返啦，大佬。 係呀係呀。 啊，一陣可以講下嗰個真人版啊，講漏咗啊，一陣要講下呢個真人版。 係，呢個要講。 通知練金術士。OK， 好，繼續。 咁就俾啊嗰兩姊妹個家姐咧，其實見到曬佢成件事發生嘅。 係啦。 咁咧佢就霍金佢係逃走出嚟之後咧，咁啊即刻捉阿霍金啦。 係啊，逼咗佢翻MIB 總部。 嗯。係啦，咁佢就問咗佢好多次，到底佢有冇好消除到嗰、那個阿、肥佬嗰個記憶啊？ 我冇 啊，系啊，但系佢又整唔切，因为阿肥佬已经一个转身走咗， 系 追佢唔到。 系啊， 咁嗰阵时咧，佢哋两个箱咧又调换咗，即系阿肥佬咧就揸住霍金个箱嘅。 系啦，咁啊大镬 啊！系啊，咁佢翻到屋企咧，其实嗰个箱本身佢都话阿霍金都话坏坏地啊，成日咧会自己打开嘅， 个锁会自己开。 系啊，系啦。咁阿肥佬见到做咩箱自己打開咁，又喐嚟喐去咁啊！唔小心就開咗啦，咁啊放曬怪獸出嚟啦。咁又其中又俾第一隻撲出嚟嗰只海葵鼠就咬咗一啖，咁啊話會中毒嘅。咁有可能會致命添，講到。 嗯。 咁就嗰啲怪獸撞到成間屋啊爛曬啊啲嘢。爆晒啊，飞晒出嚟啊，咁样。咁其他市民其实都见到噶。 都唔系隐形嘅咩？ 有啲佢哋都见到嘅。 哦。 唔系只只都识隐形嘅。 O K。 系啊，咁。咁佢哋都话哇，又有怪兽啊，有乜有物啊，咁但系后屘阿霍金佢哋去翻嗰度即系搵阿肥佬咧，咁就消除晒佢哋啲记忆个。就同佢哋讲话，又系煤气爆炸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其实好似 MI MIB 咁样， 其实系，同埋还原翻晒嗰个街啊，又系， 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佢呢度个还原咧，就真系快过 Doctor Strange， 系系，好，佢同埋佢即系自动嘅，佢整完之后佢自动，佢仲喺度可以另外喺度做嘢嘅， 系啊， 好啦，咁啊。其實呢另一邊箱我哋講漏咗有一周緊要嘅人就係、是、佢入銀行之前呢遇到一個女人呢就喺度即係好似嗰啲獵毛嗰啲咁嘅團體。 哦係。 要介紹返呢、這個好緊要嘅其實。 佢呢個團體呢其實就話嗰個女人係好憎啲巫師嘅。 係。 啊大概。 唔重要啦，總之佢係有一班好似孤兒咁嘅，係咪嘅人跟住佢係咪係咪孤兒 啊，其實呢有啲似我懷疑佢都係有啲影射呢嗰啲天主教啊嗰啲咁樣㗎啦。咁佢呢就本身佢有收養咗幾個孤兒咁啦。咁而佢又成日呢去招攬嗰啲孤兒呢叫佢哋去派傳單嘅。就係話要捉曬巫師啊，見到巫師就要話俾佢哋知啊咁樣啦。咁而佢收養嗰幾個小朋友入面呢先有一個就細路女啦，你成日以為呢其實佢就係呢個故事入面成日講嗰隻怪物嚟嘅，咁但係其實後尾發現唔係， 即以為係佢個身入面 應該 咁講， 係啦係啦 係啦，但其實唔係啦， 係啦， 佢哥 度啦，係咁佢嗰個阿哥呢就你會覺得佢好似有少少輕度弱智咁樣成日呢嗰啲動靜啊，你會覺得佢喺度縮埋一嚿啊咁樣。 個髮型都好低 B 嘅。係特別樹嘅。咁嗰個探長呢即係貼下嗰、那個又唔記得咗係咩名呢。 咩探長呢 即係負責調查嗰單案嗰、那個。 哥連費路。 係哥連費路。哥連費路佢就其實成日搵呢個男仔嘅。 嗯。哦係啊。即係搵佢做 咁 啦。 其實佢呢個目的就係成日想搵到底係邊一個小朋友呢就有嗰隻邪靈就附咗身嘅。 嗯。哦係啊。 咁所以佢就成日叫呢個僆仔呢就幫佢搵咁樣，咁當然後尾就發現原來係呢個僆仔啦。 咁點解佢會覺得佢會知呢其實佢知道係呢個團體有關嘅咩我唔好明喎呢樣嘢。 佢又唔知同呢个团体有关嘅。 咁点解要搵个僆仔帮佢去查咧？我真系唔好明个关系啦。 因为佢哋成日都会去搵呢啲小朋友嘛。 哦，因为佢就 系啦系啦， 怪只会喺啲小朋友度。OK OK OK。 因为话嗰只依家讲埋啦，嗰只暗黑怨灵啊。咁其实佢呢就会附喺一啲小朋友嘅身上面嘅。咁、 哦、 因为嗰啲小朋友附咗呢隻暗黑怨灵嘅话呢，咁佢哋就会係咁，即係个怨灵就係咁吸食佢嘅灵魂啊之类嗰啲啊，总之係咁侵蚀佢啦。咁就通常呢就嗰啲小朋友都会喺十岁之前就会死㗎啦。咁、 哦、 然呢、這個怨靈呢如果個宿主死咗嘅話呢，佢亦都唔可以生存到嘅，照常嚟講。 喔咁。 咁嘅話呢咁即係如果有呢個怨靈嘅呢，嗰啲都會係啲小朋友，咁所以我諗就係因為咁嗰、那個歌型廢路就會搵呢個男仔去搵到底邊個係真係附咗身嘅囉。 喔。 係啦。 哦，咁樣嘅。 咁而佢亦後尾亦都講到呢，其實呢個男仔佢本身個屋企呢，佢都係一個普通人同一個巫師生嘅小朋友嚟嘅。 哦、oh, ,ok。 係啦，咁但係佢就阿哥人廢路又話佢冇法力嘅。即係佢其實變唔到魔法嘅。咁就話佢係原來但系佢咧就成日讲就话如果你帮我揾到嗰个小朋友嘅话咧，我就会俾你加入我哋巫师嘅行列啦咁样。咁但系后屘佢吓， 呃佢利用佢啦。 系啦系啦，就后屘亦都爆咗话，原来佢系冇法力，咁其实佢系唔会加入到佢哋咁样咯。 哦，但系竟然就个系就系嗰、那个。你話低能仔就先係隻怪附身嗰個嘢啦。 係啦係啦，佢就係咁樣就激嬲咗佢，結果就嗰隻怪就湧咗出嚟。 但係佢自己唔知嘅，即係嗰個。 佢唔知嘅，佢原本唔知嘅。 佢都。 但係佢後 係個妹嘅係咪咧？佢自己都。 佢之前成日以為懷疑係佢咯，但係後屘佢應該就知道咗啦，即係佢爆咗之後。 哦 ，OK， 好。 咁啊，讲返霍金嗰边啦。咁佢哋就开始就出，唔系原本就嗰两姊妹就叫咗佢哋去佢屋企嗰度住先。咁、 嗯、 其实就算係监视佢哋咁啦。咁嗰度阿肥佬就识咗佢阿妹，咁啊好似都鍾意咗佢咁样嘅。咁同埋讲佢阿妹呢就係、是、一个破心者。 嗯， 即是说可以 read 到人哋的麦的。咁但是原来这个read 人哋麦这样东西呢，其实他控制不到的。 哦。 是啊。 哦。 即是不是他想 read 你的麦，而是他听到咯。 嗯。 即是有啲似这个那个 Cookies 啊，他咪有条友又是这样的，他成日说听到人哋的心想乜嘛。 嗯。 是哦，黐地线那个嘛。 是啊是啊。 OK， 好。咁点啊， 咁喺嗰度咁又演咗好多魔法嘅啲嘢啦。咁嗰度嗰啲魔法好似就以前冇见过咁样快熟煮嘢食嘅，即係快个微波炉嘅真係。 嗰个煮嘢食嗰度喎。 係啊。係啊。又有嗰样嘢系一个面团变到去嘢食啊！真系一分钟之内搞掂，即系快个微波炉。 唔系喎，佢唔系就系熟喎，佢连埋猜面粉都做埋喎。 哦，系啊，系啊， 几犀利啊，大佬！哇，娶个咁嘅老婆一流啊！啊，肥佬都醒啊，即系谂到啊，系咯，系咯，谂到中意啲才能啊，可能哇，我面包铺有条咩女，焗佬。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都啱啊，都啱啊。咁当然佢哋应该最后系可以一对到嘅，我估啊。 但我想大家都希望他们这一对是可以。 两个有没有记载，但应该是霍金和个女主是好像是两公婆来的，后来。好像在 Harry Potter 那里是不是有讲过的， Harry Potter 入面我就唔記得有冇講啦，但係本身嗰本怪獸與他們的產地都有講嘅。 哦，即係即係 佢提個作者嗰陣時都有講到呢樣嘢嘅。 哦 ，OK， 係啦，係咁，所以呢個已經即係已知道係咁噶，係嘛？ 係啊，係啊。 嗯，好嘅。 咁咁佢，但係阿霍金即係知道啲怪獸走甩曬啦，咁。咁佢都其實好按耐不住，佢成日諗住走嘅。 哦。 啊，佢諗住捉翻啲怪獸啊。 嗯。 咁但係就嗰兩姊妹就叫佢哋，唉，你都係聽日先去啦，咁樣唔使咁急嘅咁樣。咁、 嗯、 但係結果佢哋嗰晚咧都自己偷偷地就走咗出去啦。 就係喺嗰個畫頭度咧，就捐個夾就走咗去嗰度係嘛？ 係啦，係啦。 咁佢就肥佬仔就入咗去佢嗰個咁嘅屋企咁嘅嘢啦，好似個。實驗室咁樣咧入邊咁啊，咁我哋見到網上咪超粒荒地都係親訪嘅呢個地方有影出嚟喎，係咪？ 係啊，係啊。佢、嗯、嗰個係直情係個原本嗰個景，好似係搬翻過嚟嘅。 佢搬咗邊度咧？其實嗰度邊度嚟嘅？ 搬去邊啊？我又唔好記得佢搬咗去邊。 哦。 係咁總之嗰個地方咧，哎超粒方咧，真系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咁佢原來咧，有一個類似中藥櫃咁嘅櫃嘅， 係 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就喺個上邊嘅、嗯，所以我哋喺套戲入面咧，基本上係見唔到嗰個位嘅。 冇影得咁 detail 啦，係啦，係啦。 係啦。 其實好 detail 嗰啲嘢。 咁喺嗰段咧，阿霍金就 show 咗佢嗰個 gift 入面，其實嗰個異世界啦。嘩真係好大嘅。 嗯。 大到係又有沙漠啊，又有雪地啊，又有森林啊，乜地方都有嘅。咁嗰度就住咗佢嗰啲唔同嘅怪獸啦。 嗯。 咁 就好緊要㗎喎、就係嗰度後面出現嘅 Thunderbird 啊。 係啦係啦。佢其實今次嚟呢度嘅其中另一個目的呢就係、是想將隻嗰隻雷鳥咧，就放翻去亞利桑那州啊。 哦， 係啦，佢就話嗰個係佢原本出生嗰個地方嚟嘅。 哦，雷鳥的確係本來有嘅一種傳說生物嚟嘅，唔係嘅，羅林作出嚟嘅其實。 係啦， 係啦，所以 Thunderbird 呢個嘢係即係雷鳥拯救隊雷鳥咯，咪就咁嚟咯，即係好大嘅雀嚟嘅，怪物咁大嘅。 咁佢呢度又講到佢好似有四隻翼咁樣咁嘅形態嘅。咁但係佢有冇識唔識得放電嗰啲咁我就唔清楚啦。佢呢度亦都冇解釋。 咁、哦、因為佢個名字叫 Thunderbird 嘛，咁佢咪當鳥囉。咁原本傳說就冇嗰啲嘢嘅，即係一巨鳥。但係好大喎、因為比佢呢度講更加大喎。應該係同哥斯拉可以打喎。 哦，咁巨型 怪兽嚟噶，系啊，即系传说有啲咁嘅巨鸟咯，即系真系有啲咁嘅怪兽传说噶，唔系呢度作出嚟噶 ，OK， 佢都系借嘅啫。即系点讲啊？即系其实佢呢本书入边有提及好多啲，包括嗰啲雪怪咧，咩 嗯， 系嘛？嗰啲系咪叫雪怪啊？长毛白色嘅咧，佢啲全部传说有噶，佢其实好多都系借咗有啲嘢摆落去啫嘛。其实佢呢 度哦，系啊，系啊。 當然佢有啲係原創啊，但係有啲就唔係咯，就係傳說有嘅嘢咯。佢好似連咧呢個河童都有嘅，我記得佢本書入邊有記 載。哦，有啊，有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佢有好多世界各地嘅有嘅怪獸都有擺埋落去玩。咁當然佢我唔知佢有冇改咗少啲嘢啦，有機會係啦。咁啊，係幾神奇嘅，係啊，啲嘢嚇。 佢呢本書入面嗰啲其實如果你睇得開呢啲奇幻作品多嘅話咧，其實你好多都大約。估到是什麼樣子啊，同埋是啲咩嚟嘅？咁佢龍類嗰啲啊，更加唔使講添啦，係嘛？你好多古仔都有提及啦。 哇！但係佢嗰條藍色嗰條都唔知係雀定係龍嚟喎，即係佢個樣係似雀嘅喎，其實。 佢中文就叫嗰只做兩腳蛇嘅。 即係似鴕鳥咯，個頭我覺得似。 係啦。咁就話係可以伸縮變幻自如，即係個體積啊。 哇！佢啊真係變 咁大 啊，大佬。 系啊，佢就话其实佢系任意佢变嘅、那个体积，即系佢去到啲咩地方咧就会变几大只噶。 嗯，有一变都好细嘅。 系啦。 所以点解佢后屘嗰个茶壶可以收翻入去咧？咁啊，又系咁啊。 佢 佢就係話用隻曱甴去引佢啊嘛。 佢追隻曱食啊嘛。 係啊係啊。 幾得 嗰度嗰段都幾好笑嗰段。 唔係因為其實呢啲傳統嘅騷擾咪可以將佢收入去一個壺啊！你睇中國嘅都係咁啦。 係啊。 佢做翻有呢啲嘢咯，咁我覺得幾得意咯。 不過比較奇怪係，居然係茶壺呢、這個就怪啲，因為茶壺其實都有個窿啊嘛，點解佢唔會捐翻出嚟啊？ 唔知啊，係咯。咁佢冇講啦，佢講嗰啲怪獸佢唔係惡嘅，佢都係純良嘅。咁主人翻嚟接翻嚟啦，佢咪跟翻翻嚟咯，你當係咁啦。 嗯。 係咯，佢都跟佢噶，佢抱住佢，佢都俾佢抱噶。佢係咁嘅啫嘛，你覺得佢哋嗰扎嗰啲咁嘅？嗰啲叫咩話？好似龍咁樣嗰啲，佢 係兩腳蛇。 佢其實好多㗎，佢成鬥㗎嘛，咁佢咪跟翻屋企啦，咁啫嘛，咁又冇話唔咩喎，咁佢養㗎嘛，咁咪跟佢翻屋企咯，咁唔代表佢會走㗎。 基本上入面啲怪獸咧，都好似當咗霍金係係阿爸咁樣㗎。係 啦 係 啦，即係其實佢話佢收服咗佢哋㗎嘛，其實就算有啲係本來好兇惡，佢而家都係喺佢個農場嗰度。即係一班人咁啦，不過我見佢有嗰啲蟲飛嚟飛去咧，有啲俾人食過喎，大佬好慘喎。 哦，係啊，佢嗰度都可能佢有一個生態循環喺度啦。 有噶都係， 都唔出奇嘅。 又唔係大家完全好和善噶，係啊，會食噶。 係啊。 咁咯。好。 咁喺嗰度啊，講翻套戲入面啦，咁、那個。嗰、那個肥佬咧喺入面就見到有一嚿黑色嘅嘢。 嗯，就是、你後屘話類似嗰啲咩怨靈啊？ 是啦，就是那個暗黑元靈，就是那嚿嘢。咁但是霍金就解釋咗俾佢聽，其實那嚿嘢呢是佢已經是從一個細路仔嘅身上面抽咗出嚟，咁應該就唔可以再附落去其他人嗰度㗎啦，就冇危險性嘅。 嗯。所以就展示下俾你睇咁啦，即係其實 係啦係啦。 而家蒙面超人啦係咪 ?XA 裏面嗰啲病毒啊。 是啦。 是不是附落个人到嘛是不是真的分离返出嚟嘛是不是是 呀。 是。是嚟呀呢个。 咁嗰度佢都叫阿肥佬帮佢好多啊，咁令到阿肥佬都觉得啊，即係如果我都可以加入呢个世界就好啦咁样。如果鍾意咗呢个世界。 咁话短处啦，要快啲 speed up 啦，咁就点呢， 系，咁之後佢哋就偷走咗出去啦，咁啊捉翻其他怪獸啦，咁啊，但 係 結果都基本上都係搞到一鍋粥咁樣嘅。 你話做咩犀牛啊、犀牛怪啊啲咁啊？ 係啊，嗰只犀牛怪其實大家咧喺車馬都見過啦，咁就係咧喺嗰個結咗冰嘅河嗰個面嘅嗰唔係嗰個底嗰度咧，咁穿過去發光咁樣嗰嚿嘢，其實就係嗰只犀牛嚟嘅。 嗯。 咁但係佢就淨係隻角色發光嘅啫。 嗯。 咁但係好大隻嘅，大到係我諗成部巴士咁大嘅。 咪有啲鹹蛋超人嗰啲怪獸咁咯，唔知乜隻角發光咯。 係啊係啊。 點解會？ 咁。佢嗰隻角就話急到啲嘢咧就會爆炸嘅。 係啊， 咁喺嗰度咧，阿霍金就玩咗一輪咧，跳啲求偶舞啊，就引嗰隻嘢。咁嗰段我覺得都幾好笑嘅。咁 啲純獸咁啊嘛，即係嗰個成分有啲純獸師咁啊。 係啦，係啦。咁嗰度啊，搞咗一大輪之後，咁就啊，係咪已經到呢、這個？被人拉咗， 系啊，拉咗啦，要救翻佢哋出嚟啊！ 系啊，咁拉咗嗰段啊，就讲是啊，系啊，咁啊，家姐系啊，家姐就跟踪佢哋嘅，其实一直都咁又佢又最后尾就系佢哋翻捉翻啲怪兽翻入个箧嗰度，咁佢咁啊，家姐就直情系攞咗成个箧啊。 嗯， 就閂埋唔俾佢哋出嚟，咁就帶咗佢哋去個國會嗰度。咁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嗰個國會咧已經開緊會，就話到底又死咗人啊，就係、是、嗰、那個將會做好似係唔知選總統定係選市長嗰、那個嗰、那個後生仔咧。 哦， 係 啊，係嗰個有錢佬個仔， 係。係啦，係啦。咁佢老豆就開報館嘅。係 啊， 係 啊。 咁就喺嗰、那個酒席嗰度呢，咁就嗰隻黑色元靈又出現。 咁就殺咗嗰、那個個阿仔嗰個仔。其實點解呢，就佢後尾之前有講過呢，就係、是、佢哋去咗報館嗰度呢見過呢個人啊。 嗯， 咁但係嗰個人就話誒呢班有咩小丑嚟嘅，就話佢哋係呃人啦、啊，同埋就侮辱嗰、那個嗰、那個個僆仔， 即係個低低地 㗎啦。係啊，係啦、啊，係啦、啊。咁佢、啊啊、所以佢就好嬲咁就嗰晚就殺咗佢咯，用嗰個原理。 咁簡單嘅啫。 係啦、啊。咁阿霍金佢哋俾人拉咗去國會嗰陣時咧，咁啲人就問佢到底係咪你啲怪獸去殺死佢啊？ 即係而家講國會，其實就係話緊嗰好似 MIB 咁嗰個組織啊。 係啦，咁就係嗰、那個黑人女人，咁就係、是、佢都可以話係佢哋嘅總統啦。 哦，嚇，佢成日 president 嚟 嘅。係啊，係啦。咁阿霍金就見到嗰個死者嗰個樣啊，咁就佢就知道其實就係嗰、那個暗黑怨靈殺佢嘅。咁佢同國會啲人解釋咧，但係就冇人信佢，就個個都覺得係佢嗰啲怪獸整死嘅。咁就正式拉咗佢啦。咁嗰度就講啊，佢阿妹同埋阿肥佬就後尾去一齊去夾手就救返佢哋出嚟啦。咁、啊佢哋就正式開始去搵到底係咩原因啦。咁嗰度搞咗一大輪啦，咁去到最後尾呢就講哥連費魯呢就搵到嗰、那個唔係再講漏咗少少，咁就係嗰個教會嗰個女人呢就終於都就發現到佢仔， 即係搵到佢嚟搵咗收埋支魔法棒咁就咬 住，係啦係啦係， 跟住就叫佢以為係歌手女嘅，咁跟住佢係叫嗰個咁嘅低人仔除咗條皮帶出嚟，佢想打佢，咁跟住個低人仔又話其實啲嗰啲 小 女咁，總之後尾咧就總之最尾嘅嗰兩就嘣一聲就俾嗰隻怨靈整死咗咁啦，咁樣啦 ，OK， 係 係係， 好簡單嘅，唔好咁複雜啊，唔係一唔冇時間啊，快啲講係 係，咁咁阿哥連費魯就知道咗遊嗰隻遊出嚟啦，咁就去諗住揾佢阿妹嘅。咁點知後尾就發現咗原來嗰個僆仔先至係嗰個黑色暗黑怨靈附咗身嘅。 嗰個僆仔帶佢揾佢個妹，即係個瘦女。咁 係啦。 瘦女嗰陣發覺佢根本就唔係個瘦女身上，就嗰個低人仔身上先係嗰隻怪，係咪啊？ 係啦。 係啦。咁佢好嬲咁又話佢出賣佢，咁又佢成講穿我根本冇諗過會教你咁啦，因為靚你嘅啫，傻仔咁樣。咁跟住佢就爆嗰隻怪出嚟啦，叫嗰隻就哇好勁嘅，即係成日砸好巨型嘅，就整到周圍啲嘢爛曬咁啦，系啦，咁跟住咪阿霍金咪同即系佢四条友咪要战斗啦，咁当然亦都嚟咗啦，嗰班咁样嘅MIB 系咪？咁啊要封锁现场，净系搵啲魔法咧就整个结界罩住啦。咁但系其实嗰个成个周围啲人咧睇住晒所有嘢发生嘅，个个都见到佢哋系魔法啊、怪兽嗰啲咩嘢噶啦，即系已经穿晒煲噶啦，所有嘢都冇办法再隐瞒落去噶。咁啊，最后尾打咁啊霍金咪尝试去傾掂數㗎啦，已經明明同嗰隻怪，佢話其實呢都唔使咁樣嘅，其實我會保護你嘅之後咁樣，咁明明嗰個嘢都想 OK 㗎啦，咁但係個人佢都又走出嚟㗎嘛，咁叫佢再搞一大輪，咁跟住但係個人佢都唔係想做咩，佢真係想捉佢，咁但係呢嗰班咁嘅 agent 呢就唔係嘅，佢衝入嚟呢就直情呢好似即係直情搵嗰啲魔法棒可以開槍㗎嘛，咁就射死咗嗰隻怪，原來射得死㗎喎。即係當我哋所有人好多啊，好多支嗰啲棒向佢，照咁嚟當好似星戰咁啊，射死光咁啊，咁結果真係射死咗佢嘅。咁最尾咪咁啦，咁但係咁後尾仲最後就揭發埋啦。咁呢個哥連費夫咧根本就唔係呢個身份嚟嘅。咁最尾佢就即係當然佢就係話佢想殺咗呢班咁嘅 agent 啦，話你哋根本都唔識嘢。咁但係因為霍金喺後邊唔知揾放咗只咩幫咗佢啊？嗰啲佢都係嗰啲怪嚟嘅。 嗰隻嘢其實都唔知咩嚟啊，又唔似係佢平時咧掟出嚟嗰 隻， 好似蝙蝠咁樣嗰隻嘢。 唔知咩嚟啦，總之綁咗佢，跟住嗰個妖啊，哥倫費費路咧就直情變翻個真樣，原來裝呢只，根本係一個大壞人嚟嘅。咁結果就暫時就拘捕咗佢啦。咁好啦，解決咗所有嘢之後就完啦，係咪？以為咁，但係我覺得最精彩先係呢度開始，就係佢哋要告別啦。咁啊，呢個女黑人嘅。即係嗰個 president 咧就話咧，你個 friend 即係佢話冇辦法啦，我哋已經穿曬啦咁。咁但係霍金話未必，佢仲有辦法去即係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冇曬呢個記憶，就係跟住佢唔知攞佢嗰樽藥咧，就俾嗰隻雷鳥啊，就飛上天。咁其實又係玩一次蜘蛛俠嗰個劇情啦，就係落雨啊，即係上次玩蜥蜴人嗰次，咁落雨結果就所有人揼嗰啲魚咧都會忘記咗今晚嘅事。咁但係好奇怪，我就唔明，明喺屋入邊啲人咁點會呢，明明應該揼唔到雨都係唔會 的。哦，佢有講嘅， 佢 就係即係講佢啊，沖涼啊、飲水啊咁樣咁都會。 唔係咁，但係佢而家至落緊雨啫嘛，咁嗰啲水點會走咗去飲嗰啲水或者嗰啲嘢度啫？ 啊，唔知啊，但係佢就係咁樣形容。 嗰啲可能起碼都係之後嘅事咯，唔係嗰日咯。咁但係我唔理佢啦，係咁啲魔法嚟嘅。咁但係咧，最後嗰個黑人 president 就話咧，你仲有一個人要洗腦就係你個 friend。 是就是阿肥佬啊。 肥佬。咁當然佢哋其實唔好想，咁但係冇辦法啦，都要執行呢樣嘢。咁最後所以就嚟咗一場嘅雨中道別嘅一場戲。咁我覺得嗰場戲呢拍得好好睇。我覺得仲好睇過啲魔法大戰。即係可能始終啲特技嘢睇得多啊，我睇到有啲疲勞嘅 ,ok? 我唔係話唔好啊，但係呢啲係特技嘢啫。所以呢佢嗰場道別戲呢完全係人造出嚟嗰段戲呢，我覺得好好睇。佢表現到佢哋終於要離別。即係佢肥佬又好似好想同佢一齊去加入佢呢個世界，但係奈何佢只係一個普通人，又唔可以同佢一齊。即係佢唔係淨係想同呢個女仔，佢淨係想跟住佢哋一齊啊嘛，去繼續冒險啊嘛。咁結果佢就臨完場之後，我做咩戇居居企喺度咁？咁你以為就完啦，但係當然都你都知道唔係嘅。咁但係佢又冇咁蠢，即刻俾個結局你睇。佢又先講阿霍金又同個女主角道別送船，咁跟住先至再講翻阿肥佬原來咩？佢走咗去啲嗰啲乜鬼嘢工廠度做嘢話。佢成個 keep 都係嗰啲咁嘅，好似啲咩鬼嘢，炮彈定咩嘢嗰啲。 哦，佢嗰度講咧係佢其實原本喺間工廠度做嘢嘅，係罐頭工廠。咁但係佢就話嗰啲罐頭食物，邊度食得人呀咁樣。咁所以佢先至諗住自己開間麵包鋪 嘅。結果開咗麵包鋪之後咧，大受歡迎喎。點解咧？佢就原來將佢即係。佢就話佢喺度啲發夢定咩諗出嚟 idea， 但當然其實佢只不過佢之前見過嗰啲怪獸就做曬麵包，哇大賣。咁最尾有一個客人留低咗喺度咧，原來就係啲話妹再見翻面嗰場做完場，哇！我突然覺得呢一幕戲好睇過《你的名字》。係 啊。 最令我 impress 嘅竟然係最後呢一場與怪獸無關嘅一場，即係要忘記，但係又重遇嘅呢一段戲。係。係啊，反而 同 埋唔係捉怪獸嗰啲戲。 同埋肥佬見到嗰個女仔之後，佢都摸一摸佢頸上面嗰、那個俾嗰個老鼠咬到嗰個傷痕， 咁就一 就即係 並未忘記咯，即係佢要講 係啦， 就係咁啦。咁啊，好好收尾收得好好，咁啊，好期待下一集啦。OK， 咁啊，下一集好似咧 Johnny Depp 係會擔正添啦，因為佢正式係佢做壞人啊嘛。 係啱啱講漏咗少少，就係阿 Hellboy 啊。出場嗰個位置 酒吧嗰度係啊係啊， 係啦，咁其實係阿霍金佢哋就走咗去個酒吧嗰度，就去問到底嗰個Hellboy 到底啲嗰啲怪獸啊走咗去邊啊，同埋嗰個暗黑元靈到底會喺邊度啊咁樣。咁、但係原來Hellboy 就暗中其實報咗警㗎啦。係 係，嗰度好笑嘅嗰度係係。 咁啊，之後啊，所以就阿哥連費路又殺到咁啊，咁佢哋要走咁啊。 咁同埋佢賣咗棵草俾佢啊嘛，嗰度好笑就係、 是。原佢就將嗰只樹精啊，好似應該叫木精啊，咁就係啦。咁佢成日 keep 喺身嘅，咁阿 Hellboy 就係見到嗰只就佢就知道咧，嗰只嘢識開鎖嘅呢、這個，咁佢就所以好中意就叫。要佢賣俾佢，咁但係後尾希亞霍金亦都捉返咗啲嘢嘅。 哦，係啊，但係嗰只將佢發佢老皮㗎嘛，或者竟然 係啊係啊係，溜溜住 咁樣，好得意好得意嘅，即係佢裏面嗰啲怪獸呢，全部都係好塑造咗有自己嘅性格啊咁。佢雖然佢冇對白過，好啲怪獸冇一隻 应该冇一隻识讲嘢嘅，咁样我印象中冇嘅，冇 诶，冇嘅，冇嘅， 识讲嘢嘅系唔识讲嘢，就有智慧嘅咧都唔识讲嘢嘅。咁啊，但系咧你觉得佢好得意咯，系咯， 系好似真系有呢只动物咁样。 即系佢 not even 会皮卡皮卡嘅，即系佢冇嘅，佢就系野兽咁嘅啫。 系 咁，但系咧好可爱嘅，你睇完之后会，你睇完一定会中意咁，同埋呢扎产品你放心啊，之后会好多。 系啊，我觉得直情嗰啲面包都会出现翻嘅。 哦，咁呢啲面包就小儿科啦。首先嗰只鸭嘴兽先出个银包先，你信唔信咧？收翻钱，即系个散纸包你都会买啦，系咪啊？ 会啊会啊， 买啊，咁 好得意 嘅啫。你真系冇得讲嘅呢啲系咯。咁佢亦都唔难出啊呢大嘢。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角色塑造咧，今次啊仲成功过 Harry Potter 本身嘅，我自己觉得啊。即係最少呢班人物呢，雖然個個都一把年紀，但係呢我覺得佢哋可愛過嗰班細路㗎，唔好意思呀。 咁絕對係呀。 嗰班細路我並不覺得太可愛呀，唔好意思。即係可能演技嘅問題呀，始終我覺得今時今日有妙麗呢同阿 Harry Potter 嘅演技呢都係好有限公司嘅啫，到今日都係。咁你其實即係我唔係話佢做得好差，但係呢其實唔能夠同今次呢個戲嘅人嘅演技比較囉，咁呢個肯定係事實啦，係咪？今次呢班人係真係好好演技嘅，咁你睇嗰陣，雖然佢即係最緊要就係佢其實佢又唔係靚仔又唔係靚女，咁但係呢點解你睇咗你會鍾意呢個角色，咁就因為佢演得好，有時演得好呢會蓋過一切嘅演技，當你睇戲嘅時候唔係一定要好靚仔，一定要好靚女嘅。其實呢樣嘢呢就係日本嘅偶像呢，其實佢哋嗰啲紅嗰啲反而係呢一啲嘅。 嗯。 即係當然有啲佢齋賣樣啦，咁但係有啲佢唔好靚嘅咋嘛，點解呢個女啲人唔鍾意，咪佢就會演技囉。咁呢樣嘢呢喺香港難啲嘅。同埋香港係特別差嘛。 係。衰 過 大陸喎，香港啲。 哇，咩你咁講啊，大陸大陸啲演技好好啊。 唔係我就話呢個香港呢方面大陸喎，佢有啲演技好個樣唔好睇囉，都跑出嚟香港唔得喎，完全。 對係，咁你睇到其實亞洲其他地方都係㗎，你台灣韓國更加多啦，幾多話個樣子就全部咁嘅樣子都可以做男主角嘅。喂唔係咁，人哋真係演得好嘛，係咪先。咁人哋有欣賞呢一部分嘅嘢，但係似乎香港就我諗啲人係咪唔知咩叫演技嘅，啲人分唔到。其實我睇都係為咗睇靚女嘅，咁就算啦，係咪。我鍾意個人啦，或者我鍾意個人啦，未必係靚嘅。即係佢埋返個人囉。係囉。我哋唔係我哋睇喂佢睇佢做戲，佢做唔做到戲㗎嘛。但係 Coy 咁我就鍾意睇佢做戲囉。你估我覺得係靚，我係醜樣㗎嘛，真係唔好意思嗰句。但就算你話返佢咁支持希拉里都好啦，不過佢繼續係以返演員身份演出，我都會睇佢演出囉。咁我都分開，我分得好清楚。唔會出嚟同我政見不同嘅人喎，會有得唔啱，咁冇所謂嘅，因為佢係演員嘅，我係入場睇佢演出，係嘛？我理得佢投邊個一票，佢有權投唔投票㗎，係咪先？係啊，關我咩事啫？係咪先？ 嗯。 OK， 咁啊，所以呢套我哇非常推薦大家睇啊！今次呢套怪獸，我同埋羅琳啊，今次我發現啊，羅琳啊，即係唔係香港，即係香港要獨立嗰、那個，係原作者係羅琳。哇！原來佢寫劇本都有手，之前我覺得，呢波就係我麻麻地，可能咧，因為佢係寫小說，所以佢好多係好比較多 description， 但係今次係冇嘅，好利落。因為 其實我覺得係咪個出發點問題啦？我覺得，即係佢本身《Harry Potter》嗰時係出書，跟住佢攞嚟即係要抽出嚟我嚟整戲，咁我覺得變咗第二樣嘢會變咗膠袋，但係 cut 得唔好嗰啲咁嘅嘢全部出曬啦。咁呢套個古仔好似直接係即係為咗呢套戲咁樣寫出嚟，咁我覺得係即係唔同囉。 佢嗱我唔知佢之前嗰幾套戲係咪其實唔係佢寫劇本㗎。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之前係寫一本書佢要抽出嚟咁，所以整到咁，我覺得可能係咪。 嗱如果唔係佢自己寫劇本，咪即係嗰班友太過忠於佢本書囉。 唔知咩抽法抽到咁樣，唔好睇我覺得會。 因為如果佢本書係有咁多嘢講，係咁多。 係佢要 cut 頭 cut 尾，或者佢要抽啲嘢出嚟簡化咁整到，即係啲長短不一咁樣，可以變咗咪唔好睇我覺得會。 係啊，嗱我一睇真係唔係佢寫嘅 ，OK， 即係唔係阿羅琳自己寫嘅 ，OK。 係。 即係第二啲人寫嘅，只不過都係跟翻本書。咁你就係可能佢就係因為佢哋太過重複翻本書，而當時係寫書啊嘛，羅琳。咁寫書啊，梗係唔同寫法啦。咁明解呢啲係嘛？即係你金融小說啊，你改篇做電視劇或者改篇做電影，你都唔係 唔係一開始念詩係嘛？ 係 電視電視都好啲，變做戲嗰啲話斬龍唔知咩嗰啲金庸嗰啲。 你知道金庸小説好中意開始係首詩嚟㗎。 嚇！ 咁但係你有冇睇過任何一套電視啊或者電影係一開始係首詩？即係我講金庸小説嗰邊冇啊，咪發生咪發生咯，咪有件事咁切入咯，唔會念下詩先啊，大佬。咁你呢個就係你一個唔同嘅睇，唔同文體，唔同嘅再睇嘅時候，你個寫法都唔一樣嘅。咁我相信你就算叫阿金庸自己寫返劇本，因為佢冇啦，就係如果你叫佢為你肯搵佢出山，喂下次嗰部嗰篇不如你自己寫返，咁我諗佢都唔會念詩啦，傻㗎你當我。 係。 即係呢個就係話人哋寫嗰陣係因為係書嚟㗎嘛，咁佢書嘅文體佢再就佢書咁樣寫就好睇嘅。咁但係你照拍呢，咁你照拍咪可能咪悶咗囉。咁可能呢個其實唔關阿羅林問題嘅。咁你見到今次羅林自己寫返劇本，喂原來都好有功力，咁我真係要另眼相看囉。所以就話。 同埋個古仔個對象啊，我覺得係咪啊？ 亦都係啦，即係今次佢係好清楚啦。咁當然亦都隔咗咁多年，咁可能會唔會都寫得叻，所以亦都正常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個劇本都係真係寫得好好嘅事實咯。 係咪？因為開頭哈利波特根本佢唔係為咗出書寫㗎嘛， 唔係為咗拍戲啊，應該咁講。 嚇！ 係啊係，即係本來就係小說嚟㗎嘛，咁所以。冇得咁講囉，咁所以即係只可以講之前嘅改編呢，我覺得並不係，唔係即係可能真係太過忠於原著囉，只可以咁講。 嗯。 咁而今次呢、這個因為佢冇包袱又唔係小說，佢反而只係一堆設定嘅，佢將即係第一次將佢寫成一個即係有曬對白嘅故事㗎嘛，咁佢 係寫返個電影嘅故事囉。 寫就已經係電影劇本，所以反而係好流暢呀，咁所以呢個真係唔讚囉，即係完全喺我意料之外呀，好嘅程度係。即係我都有興趣睇嘅，原先都因為我都幾鍾意睇阿霍金嘅，咁但係我就諗下我古仔會唔好睇㗎，咁樣，但係唔 係囉，係囉，我就覺得如果係 好睇喎， 哈利波特我驚頂唔順 啊 嘛， 係啊，哇好睇啊，值得睇啊，呢套真係推薦下大家先，係啊，聖你的名字啊，我覺得佢呢啲完成，係，OK， 好，咁啊有冇想再補充或者點樣？ 我補多少少啦，咁就係其實佢原本嗰個小說呢，即係講緊哈利波特嘅小說啦。咁佢其實嗰件事呢就好啲中學生嗰啲劇咁樣嘅。 喔係 呀。咁喺呢個咁嘅長度啊，你如果將佢化成呢個幾粒鐘嘅戲呢，即係真係會有好多嘢其實冇講到啊，有 skip 好多嘢啊，咁啊淨係啲突出嗰啲嘢講幾句啊，咁樣其實根本就我覺得唔係好適合改編做電影嘅。 你話佢其實咧，反而係電視劇就好睇啦。 係啊，係啊， 甚至話 如果佢出電視劇，係啊，係啊，或者係動畫咧，就會好睇啲啊，應該 都係嘅。即係你諗下，即係有多好似好無聊嗰啲嘅電視劇，但係其實呢啲就係你電視劇嗰陣好睇喎。咁啊，喺個學校度搞搞震就一集，搞搞震就一集，正噶。但你夾硬將佢串連成一個電影嘅時候咧，就會都冇咩講咁咯，變咗係咯，係咯，我覺得啱嘅，都啱嘅，係啦。咁係啦，佢係咪適宜咁樣直咁樣做一套戲又係一個問題，係啦，都係係啦。咁但係今次呢套係適宜嘅，因為佢個本身一寫已經預咗一套電影咁啊，仲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係以前傳啦，你當都算係前傳啦，而家咁講係咪？算係啦，即係佢嗰個世界觀嘅前傳啦，雖然佢裏邊。你唔會見到Harry Potter 出返嚟咁得人驚嘅，即係呢個唔係高達 Origin 㗎嘛，大佬，但啲主角要提早出場咁得人驚呀， 啲機會前事提早出場 即係黐線，咁呢套呢佢唔會佢吻合得返之前提過嘅所有嘅歷史，咁你反而呢下一集將會出現呢個鄧不理多嘅後生版， 係啦， 咁就大家好期待呀，咁所以呢個你唔會諗邊個唔重要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後生仔嚟嘅啫，只不過佢個身 份可以搵返磁力王做啦， 因為磁力王可能已經老得滯啦，喺佢呢個喺呢個故事已經 咁未至於嘅，佢都已經教緊教緊書 㗎，喔佢呢度已經講緊教緊書喔，咦咁喎， 佢男主角其實都係佢啲學生嚟， 喂話搵磁力王意思即係搵阿後生嗰個， 後生嗰個 意思搵阿金道夫嗰、那個 是啊，即系将 系啊，都 系似啲以下教条嗰、那个。 系啊，磁力王做翻磁力王，不过后生版又搵翻后生嗰个磁力王做翻咁，咁 fit 咁啊最 fit 啦。好，睇下会唔会系咁？喂，都有机啊，有咩咁出奇？咁佢都好明显中意搵啲大星啊嘛，咁搵嗰个都唔奇啊。咁啊，迟下再讲啦，呢、這个 OK。 系咯，你专嚟特普都揾到啦。 咪咯，咪咯，咁你揾到阿时力王有几奇啫？系咯，系咯。好，咁啊好啦，再期待啊，好期待下一集啦呢一套。OK， 咁啊可能又要等多两年啦，最少我估系咪？ 啊，差唔多。 差唔多啦，系咯。好啦，咁啊网上评价都高唔高啊 ？OK。 都高啊。 OK 嘛？ 系啊。 香港朋友就好多都话中意啊。 系啊，嗯。即系依家嗰个票房冠军都俾佢抢咗，李丁明由李丁明手上。 嗱、哦、呢、這个呢、這个咩烂番茄咧，好似有几多分啊？ 系好唔容易睇喎呢个。 咁啊六点九咁样嘅都有，咁你话诶咁啊咪好高，虽然未算即系未算喎，即系反而上次话 Arrival 咪好夸嘅大佬。 系 但其实六点九都唔算低噶。 哦。 以烂番茄嚟讲啊，其实都算 OK 嘅，算好评噶啦，咁、啊、所以 OK 嘅，都算係 OK 嘅，咁我都推薦大家睇啦。咁中意 Harry Potter 朋友更加即係要入場啦。即係其實我就絕對唔係特別中意 Harry Potter 啊，我睇下啫。哇！但係都覺得呢套好睇啊，咁你想象啦 ，OK？ 即係唔使係 Harry Potter fans 啊，直情係。即係你唔好諗住，我都唔睇 Harry Potter 嘅，我等我唔使理 Harry Potter 嘅，你淨當嗰套新嘅戲睇，其實都唔係咁大問題噶。 我直情冇問題啦，因為佢基本上啲嘢都重新講過 啦。冇錯啦，你完全唔使理會同 Harry Potter 有關都得㗎。真係唔使理，係啊，冇其實唔係咁大關係嘅，即係意思你知道啲關係就多咗啲得意，唔知亦無妨嘅，其實 係啊， 係啦，咁啊所以好好啱任何人入場啊，可以講係啦。咁啊好啦，咁有咩其他嘢想講或者馬仔冇嘢想講？ 哦，冇啊，我未睇係啊。 OK， 好，有冇嘢再想補充？ 應該冇啦。 哦，冇咁啊。好，咪頭先提過咧，佢嗰咁嘅。咩捉女巫嗰個咩組織，佢叫沙林唔知乜鬼嘢嘅。其實點解呢？因為美國就係嗰個沙林事件啊嘛，即係個沙林嗰個即係獵巫嘅，即係嗰個嘅案啊。咁呢個好似唔知咪北美好似唯一一單嘅，係屬於即係同埋最出名嘅。咁所以你美國一拍親啲獵巫咧，佢直情好似有套嘢叫沙林啦。咁嗰時亦都有啊 ，Winona Ryder 係做過呢一套呢個故事出嚟嘅。即係佢就係裏面做嗰、那個係、哦、啊，即係嗰、那個即係扮自己即係有嘢上身咁嗰個女仔。咁但係其實佢冇鬼冇惡魔，根本佢就係、是、用呢個私心咧去剷除嗰啲佢即係佢嘅異己啊。即係其實係文革嚟嘅，即係佢哋就係好似一班紅衛兵一樣。咁其實講咪佢，但好好睇喎。因為其實佢哋點解咧，就係原來中意咗嗰個大人嘅，即係嗰個男人啊。咁佢咪想剷除好似嗰個男人喎，係咪個老婆定邊個咁？係咯，咁但係佢牽涉咗好多人㗎，死咗好多人㗎，係啊，咁呢個係真事嚟喎，唔係古仔嚟喎，係啊，咁所以點解美國一講親女巫啊咩就一定會講沙林嘅咁解？就係咩？佢就補翻少少啦。咁呢度當然佢都好即係識啦，攞翻呢樣嘢嚟改翻啲名啦，係就係咁咯。好，咁啊大家睇啦，正嘅，講第二樣咯。 係，好。 好，有咩其他？ 嗯， 拍呢把 系定系拍呢把先，高达 先啦，拍呢把简单。 系咁以讲下降年先。 降年啊？哦，你想讲降年先？ 系因为我都差不多。 哦，即系你讲完呢拍，你行先。系咁啊，系有地方要去。哦，咁你讲下先啦，系啦，等转头再讲翻，讲翻机动警察。 嗯，系个预告啊，降年。 预告咧，其实唔系睇到好多嘢嘅，你哋讲。 O K， 阿马仔讲先。 吓、啊、冇，我都系见到可以有啲狮子嗰啲怪咁样，跟住同埋见到佢细佬未？我睇唔清啊！佢细佬未都系狮子嚟？ 系啊， 你真系 见 到？我觉得好似系狮子嚟嘅，其实都系。 应该。 所以比较担心都系佢嗰个我细佬会唔会出事咧？件甲咁。 咁就咁睇，暂时又唔系觉得好假嘅，只不过一件。中古盔甲咁嘅嘢啫， 嗯，系，但系我头点解个假发咁金啊？ 吓，咁咪假发嚟噶嘛？ 唔系，即系佢可以整到冇咁金，好似实在啲咯。一系整到好似好卡通咁样嗰啲 cosplay 咁咁金。 咁塞拉曼就好似个地拖咁黄色，你接唔接受到咧？ 咁啊真系唔得， 系嘛？咁佢就可能佢哋系专登嘅，因为佢可能佢咁嘅，你就当佢 cosplay 翻嚟，你会容易接受啲。 系嘛，冇咁真咁嗰啲。 你翻嚟再做真啲咧，又怪咗嘅，有機會會。 嗯， 因為始終佢又唔係鬼仔，又唔係神，係咪先？ 嚇， 唔知啊，咁好怪啊！ 嗰套戏都讲佢应该算系另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嘅德国嚟噶嘛，系咪？ 德国系咪德国定英国嘅？ 系咪德国嚟嘅？因为佢剧场版讲佢过咗去现实世界，变系德国嚟嘅。 系嘛？佢即系德国嘅。 应该系啊。咁唔理佢啦，即系 anyway 点都系鬼仔嚟啦。 系系鬼仔啊！ 唔系德国啦，佢肯定嗰度唔系德国啦。唔係法萊山啊 ，OK， 係德國啊，好邊度都好啦，即肯定係鬼仔嚟噶嘛。咁你揾個成班大佬亞洲人演，你反而咧你係好 cosplay 樣，反而冇咁怪啊。調翻轉，唔係因為我呢個一定要對比翻另一個作品咧，就係雀跡啊，即中國嗰個雀跡啊。咁佢就玩，其實佢只係嗰個 Final Fantasy 咁樣嘅嘢嚟嘅，即其實佢係 CG 嘅。咁但係呢好奇怪地呢佢就將嗰班演嗰班人 motion capture 嗰班人呢個樣就 keep 返落去但個樣係幾真㗎喎。嗱好怪佢個身又唔係好真嘅。即係你返到 fantasy, 咁啲人都正常比例㗎身形佢怪啲嘅掹到好長嘅。咁但係個面就真人樣咁滯㗎喎。即係你認到喎真到係。認到呢個咪有邊個嗰個咪邊個咁呢個咪係咪范冰冰呀嗰個咪。係囉。咁但係呢個感覺好奇怪點解呢就是、因為佢個故事講我哋係喺個好鬼佬嘅中古咁樣嘅碌嘅世界嚟㗎。 係。 咁點解嗰個住嘅所有人都係亞洲人樣嘅。同埋佢仲要連個名都係改中國人名先怪㗎嘛。係啦咁我所以覺得其實呢未必話呢你係咁樣會好嘅。咁你只不過呢當佢係一個亞洲人演緊但其實佢係鬼仔嚟嘅。咁不過我咁亞洲人演啫咁你返嚟你咁就算數啦我當睇舞台劇啦係咪先。我懷疑佢係專登因為你要染金髮有幾難啫。我講真嘅我懷疑佢係專登咁樣反而冇咁怪㗎。即你就當佢演緊舞台劇啦咁樣囉我覺得佢係想。係囉。就係、是、假髮嚟嘅嗰個咁樣囉。好啦咁但係呢佢最象徵係咩就係佢個高度㗎嘛啲人話。 哦係呀。好呢個都幾還原到嘅喺套嘢。 高度上面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都穿咗咁厚嘅衫之後都仲略肥喎咁我覺得。 係咪 其實佢最主要佢嗰件褸呢你睇落去唔似得套動畫咁樣嘅。都動畫入面你覺得嗰塊布嚟嘅。咁但係佢喺呢度呢就好似成件皮褸咁樣咁 佢唔似件褸嘅因為佢隻手合掌嗰陣呢我都覺得為點解個手套咁肥嘅 好厚㗎嘛我覺得好 似你睇緊呢 係呀 阿米奇老鼠呀 係大人都米奇老鼠個手套 或者小雲咁佢咁厚嘅喂嗰個手套係唔好薄嘅咗嘛你見到卡到入面係咪白色手套 係塊布咁囉就係 點解呢度乜都厚啲嘅呢咁古怪咗點個感覺定係近三年梁介真係咁肥呀其實件衫一啲都唔厚佢自己肥嘅穿乜都咁腫㗎嘛我唔知係咪啦 ,ok? 咁所以佢啲怪獸要做返大隻啲佢細佬做返大隻啲嚟襯返佢㗎好係咁。係呀咁唔知呀咁其他角色就未見到太多㗎咁暫時下咁希望見時下有個再詳細啲嘅碼頭啦再睇下其他角色又點不過都冇乜點嘅咪全部日本人囉你當睇舞台劇啦咁啲即係嗰啲動漫舞台劇都係咁演㗎啦就算嗰個係咩角色都咁你當入睇就算啦不過佢係一個電影表現咁囉咁其實我唔會好大咩寄望喺任何嘢咁你唔好拍到變咗笑片就得啦係囉即係我就最驚呢啲變咗拍到變咗笑片嘅 都大機會 大放年都搞笑喎 唔係你搞笑同埋笑片兩樣嘢大佬。 Okay. 你睇 In the Air Jones 好笑㗎同埋笑片星戰都好笑㗎喎。但佢唔係笑片嚟㗎嘛大佬。即係兩樣嘢喎即係佢有幽默同佢根本係笑片。我唔係睇騎羅羅啊大佬而家。 係好似惡搞㗎嘛變咗。 係啊係啊我唔想睇到變咗惡搞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即係你有笑位正常但係唔好變咗真係 comedy 或者變咗係咯 cool 數咗咁唔係幾好啦。好咁呢個冇乜特別嘅因為見嘅嘢唔多係啦。咁特技嗰樣嘢我又唔會太驚因為佢呢啲又唔會有啲咩勁得誇嘅特技嘅。 都唔會覺得點樣㗎都係咁。 光唔難度啦係囉。 係。 咁睇下點啦係囉睇下點啦。好啦咁點啦阿 Sunny 係要行先啦咁。 哦 係 呀係呀。 冇啊有冇其他題目想講講埋啫有冇 應該冇啦。 冇啦。好唔該新年先咁等我同阿馬仔繼續講埋個 帕利巴同埋仲有高达啊个 Origin 啊，哇真 系。第四集。 哇真系呢、這个就真系变咗恶搞同埋笑片。我觉得 系啊 好笑嘅程度哇犀利过汤尼恶奇，一阵慢慢讲。好唔该晒新年先。 OK, 好拜拜。 拜拜。 好咁就继续㗎喇。 系讲呢个帕利巴先。 帕利巴先啦。咁啊好期待嘅，因为呢初初有啲朋友以为呢哇系咪帕利巴再有啊咁样咁唔错。 系因为长片啊嘛。 唔系长片嚟嘅，唔好意思。其实呢只不过呢就系、是、之前啊呢、這个电本史啊即系今日十明你搞过呢嗰啲嘅短片里面嘅其中一条呢就是、以前冇 release 过嘅。咁点解呢无端端多条新嘅，其实就唔系我怀疑根本一包整咗。不过呢就今次呢个真系就唔系喺网上发表，就系佢系 group 埋晒即系之前嘅所有嘅短片啦。就好似喺呢个十月中到嘅时候呢就喺即系新宿嘅一个戏院里面播啊，播咗一个礼拜。係啦。 係。 咁样嘅。咁呢度就加咗一套大家从未睇过嘅呢一个就系呢个 Park Labor, 係啦嘅 reboot, 呢种警察 ,Park Labor。 係。短片都系得六七分钟 嘅。短嚟嘅啫，係啦七分钟到。咁佢就秉承之前嘅其他短片一样嘅特色就系咩呢，就系、是、得两个人配音，一个男声一个女声。 係。 哇咁啊当然女声嘅大家应该会知嘅就係凌波丽。哇真係神乎其技，一个坑入面呢个师奶又係佢，嗰个靓妹又係佢，咩人啊佢。但你睇嗰陣又唔係好觉个喎，你觉得係两弟啲人嚟喎。即係最厉害就係咁啦。咁呢个当然日本声优佢嘅功力睇得到啦。咁而呢一套嘢呢就唔係手绘呀我相信。即係起码啲人物係呀，但係嗰啲机械其实应该係 3D。model 就 2D render, 但我覺得佢今次呢個 2D render 做得好好嘅，即係你呃到你似係畫出嚟嘅喎。 嗯。 係啦。咁我 哋。啲動作都幾順暢嘅我感覺上。 佢順暢到肯定係 3D 囉。咁但係呢佢唔會話突然間啲光位會走啊，或者啲線會甩㗎。你睇落呢你真係幾似係搵手畫㗎喎，幾呃到你嘅。係呀。 係。 咁我覺得呢樣嘢我要讚下囉。係呀。 是咁佢都係講其實有條友有網上直播，跟住話即係揸部工業用機，跟住喺個好窄嗰啲街道嗰度跟住走出去，跟住佢咪出動咗佢哋。 係啦，但係竟然就係特車二貨叫做，但係完全唔係嗰班主角嚟嘅。 係啦，咁一號機變咗條仔揸嘅係。 係啦，有啲略似油馬咁樣有啲。 係唔知我覺得係似野明多啲喎，面咁圓。 略似邊個？ 似野明多啲喎，都变咗男人嘅喎，系 似太田多啲入场， 唔系个性格似太田咯，就系无端端好火炮攞支枪出嚟想射佢咁啊！ 合咗几个人嘅其实系， 哈哈，即系但系佢有二号机咁，临尾即系佢嗰阵就喺个街道出，咁佢一起动咯，即系个运输车一升起已经撞断咗条电缆啊！ 哦，呢个传统嚟嘛，佢嚟嘅。 系佢本身个传说就系特车二号去到边度啊，寸草不生啊嘛， 系啊，冇错。 爆啲嘢爛晒嘛，咁佢呢度咁就打啦，咁打一段咁嗰部機好似即係個工業用機好似改裝嗰隻腳變咗好靈活㗎喎。 冇裝甲嘅電腦機。 即係佢隻腳無端呢係即係好幼咁樣，跟住靈活得好緊要咁打咁啊，佢講好似話啲好機咩話機動性都輸咗俾佢，跟住就發火咁啊批准佢用左輪槍跟住瞄準想射佢咁啊。 其实都是拖延时间，跟住二号机后面督佢背脊搞掂。 跟住佢二号机系喺个火车嗰度，系啊运送佢嚟，跟住喺个桥后面咁走上嚟，跟住即刻喺后面插佢咁啊搞掂啦，单嘢就 喺地铁站度经过嘅，啲人好拗正啦，都唔知点解啲人咁中意咧，唔系好普通嘅啫咩？ 哦，唔系呢度讲嘅系好似都算新嘅，应该 系。佢呢度講係當前傳，即係話呢度開始先有帕利巴出現咁，好似有少。 即係用佢，即係警方用呢啲係啦，用呢啲嘢 嚟。全野明地之前嘅事嚟嘅，佢當係。 即係都係佢係啊！即係啱啱有佢哋用呢把嗰時，警方嗰時特車二做啱成立嗰時嗰啲。 但係個情況就唔似咯，因為其實佢個年份係好早噶嘛，其實即係帕利巴發生嘅。 吓， 佢呢度就反而似现代啲咯，不过是但 吓个配音员男嗰个叫山治宏一，咁都配过好多嘢。 系，梗系啦。 系啊，咁啊，但系佢呢个二号机同一号机个样系一样嘅。 哦，系，因为二号机未打烂面，未改过。 唔系，即系呢个其实二号机嗰阵时，其实漫画嗰时开头出都系一样嘅，佢系讲佢打烂咗，即系佢阿太田乱咁嚟，佢整烂咗个头，跟住佢哋先整咗个罩落去嘅。 系啦，咁而呢二号机嘅驾驶员系冇出场嘅，咁嗰啲人就话系咪明日香？ 唔知啊，咁就 都系 咁都可以係嘅。總之冇出過場，唔知邊個揸嘅。 咁反而係佢套嘢即係做完之後先講返佢開頭成日會講我對對白。 係嗰、那個話咩 labor 咁嗰堆呀嗰堆對白。 係呀，即係話應用喺工業呀台咩咁嘅情況，即係本身佢近時嗰個開場白嘅話個旁白成日講 喎。前傳都買一次啦。咁但係今次正就正在呢，佢係經常用呢個低炒，即係好似而家拍特攝片嗰種用返人嘅角度去影上去嘅，即係好似睇緊超人打怪獸咁嘅。 係。佢又可以喺啲樓嗰個平台咁望出去，等佢撞爛啲嘢咁樣嗰啲 喎。係啦，咁而啲景亦都畫得好靚。咁啊，大家要睇下呢個要貼翻上群組嘅一陣，係啦。 嚇嚇，唔係咁，其實我唔中意佢阿井守之後個古仔話啲呢班唔用嘅。我哋呢個古仔同即係自己違反自己啊！我哋講其實。 阿井守就算吧啦。 即係本身整咗啲嘢出嚟，跟住話呢啲嘢唔得㗎，跟住就廢咗佢。但係佢用返再上一代嗰啲嘢喎，係。 唔係上一代意思即係戰車同戰機。 係喎。 唔係咁佢只係軍事迷，冇辦法。咁但係你唔好喺一套原本嘅故仔咁樣講喎。即係你開過另一個故事話機械人係其實係真係擒唔上嗰啲嘢，你 OK 嘅。即係好似你話嗰、那個地球防衛企業，咁佢話嗰部嘢太貴呀，咁所以就即係其實都老冇用啦，咁你喺個另一個故事講就 OK 囉，你唔好喺個即係嗰啲本來已經好出名嘅超級機器人故事你咁樣講囉。 喂，即係你本身開發高達機用咗，即係打咗一年戰爭之後，即係話啲高達廢嘅，唔得用返戰機㗎嘛，坦克車好啲呀。 好啲係。 唔係高達。啲睇到爛火爆嘅如果正常有。 MS 如果係 fans 嘅話。 MS 係冇用嘅咁樣話即係。 係囉。唔係如果你話有再發展啲新嘢話再超越佢咁第二個故仔一路落，即係佢繼續咁樣落，咁我都話你有啲新嘢咁樣。 你有啲新嘅戰機，唔係以前嘅戰機。 係，即係你可能有超時空啦，我當你係變咗去。 唔理你啊，係咯，你唔係我講緊用翻舊，再上一代啲嘢翻嚟仲好啲，你講唔通啊，成件事。 咁佢開發嗰陣時測試嗰啲係廢嘅喎，即係都講唔通嘅根本就。 嘥氣啊！ 冇啊，咁啊，都係俾人哋回味下帕里巴啫，咁但係呢套嘢反而冇新做。 哦，冇啊，系啊，系啊。 唔知系咪阿井守霸住咗啊？ 诶、我唔理佢啊，我算鬼傻。我呢个人越老我越唔中意。不过啲嘢上咗神台，啲人讲神咁拜咩好讲嘅，即系起码你呢个高线就双咁样嚟紧，又竟然都荷里活真人版咁。但系其实我系中意翻啊，即系原本嗰啲漫画嗰啲多啲咯。 即系你话侍郎正宗嗰啲？ 侍郎正宗嗰啲，其实我唔系好中意阿井守嗰啲版本。即係阿井守可能最正嗰陣唔係呢啲嚟㗎，其實係以前做山梯女福星嗰時嗰啲係呀，嗰啲正啲嘅，即係都係搞搞笑笑咁啊，即係佢而家成日要玩啲咩政治玩啲軍事係算吧啦。 咁佢、全部好似都變晒係講嗰啲咩你話咩虛假和平嗰啲話就最 好。你唔好攞呢度 party 版咁整㗎嘛。 唔係其實近時劇場版第一集我都覺得好睇嘅，但係第二集我就講唔得啦。 其實佢好似班友翻學咁嘅啫嘛，即係其實好無聊嘅，冇班警署班人嚇，即係其實可以講得上係有機械人版嘅歸有定嚟嘅啫嘛。 係，成日搞事啊嘛，佢哋班友。 歸有定派出所嘅機械人版咁啊，你當係咯？咁你想唔想睇下歸有定派出所講下講下講到呢啲好黑暗啊，好政治啊，好虛假的和平啊？搞乜春嘢啊，大佬啊！ 系，咁佢本身打啲，即系嗰阵时话，你都讲话，即系点话，鹰头师佢哋嗰班友其实都做生意啊嘛。 唔系，其实当时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设定嚟嘅，系。 系啊，嗰阵时唔系机械人打怪兽，又唔系打坏人啊嘛。 系一个商业行为啊。 系啊。 好嘢啊！ 系卖紧军火啊嘛，其实佢想。 即系你话玩日常呢样嘢摆落啲故事咧，我唔知呢个机动警察系咪算系第一套啊？其实都唔系第一，都好表表姐噶。 都早啊，佢88年嗰时，80年代尾喎。 不過當然我覺得係小忌廉都係咁嘅。 嗯。 其實小忌廉你雖然話佢係一個變身少女嘅故事，其實我覺得佢係幾日常系嘅。 係。 係。所以其實呢種故事係嗰段時間開始咁樣 spin 呢，我覺得好正，即係但係而家啲日常嗰啲就過咗龍囉，即係講啲好日常嘅嘢 囉。係、真係要日常啊。 真 係食嘢啊，我哋要去廁所。 冇咩即係咁樣嘅。即係飲茶灌水咁。但佢成套都係咁喎，而家講緊係。 是啊， 即系我唔介意啊，真治你平时喺屋企煮饭仔，但系就打噶嘛，因为可以唔打，成集都唔打， 系、 唔係即係成集唔打你醖釀故事都 OK， 佢冇嘢醖釀，純粹講講日常生活。 係冇事發生啊，唔係話要鋪排之後有咩事發生啊？ 唔係講嗰套劇本身係講日常㗎，即係其實佢應該都係機械人或者係嗰啲嘢。我做乜嘢喂？唔係，因為我記得嗰時嗰套咧《創聖》咧，你有冇睇過嗰套係寫字嗰套啊？嗰、那個叫咩？ 係《創聖》啊嘛，都係。 聖係嘛？哇！我真係大佬，我淨係睇佢有啲集數咧，成集都唔打嘅。 嗯。 係啊，喺度做無謂嘢喎。哇！嗰套機械人動畫嚟喎，大佬。嗱，我 唔係你唔打唔緊要喎，你最緊要做啲嘢關佢個故仔事啊嘛。 唔係話好似啊鐵血嗰只啊，鐵血嗰只佢唔打，但係佢唔係無謂嘅嘛，佢鋪。 佢係鋪排佢。啲嘢咁個古仔又發生咩事咯？ 唔係做無謂嘢噶嘛，大佬話我講嗰啲係做無謂嘢啊，大佬。 係啊，同個古仔冇關係喎，做啲。 關嘅大佬，咁都得咁啊！唉、哎，我唔知啦，咁啊快啲死啊！新地 好啊。 O K， 係。但係呢套 Party 版咧，我又覺得翻嚟啊，少少 O K。 係，佢都係一個重現翻人少嘅感覺啫。佢啲配樂都係用翻人少啲好正嗰啲。 係，佢甚至機設佢都話翻係啊邊個啊？ 崔婉瑜咯， 崔婉瑜啊咁样啦，系啦，其实压井手就系直情讲话崔婉瑜啲机设系垃圾噶嘛，系啊，反晒面噶啦而家，系啊，咁啊可能系咪呢排崔婉瑜冇得捞系嘛，攞翻出嚟 sell 下系嘛，因为阿大和号嗰度吓呢度咩新嗰度叫咩2020啊， 唔知二几喎咩外资战士啊， 系外资嘅战士系生外资嘅战士系。即係轉鬼曬啲人啊嘛，係咯，我唔知做乜，係啦，同埋最恐怖就係阿福井做，唉，真係即係做故事我最憎嘅，即係佢專改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嗰啲人。 唔知啊，懶，我成日講佢係咪懶真實，但係嗰套嘢唔係真實喎，改咩真實？ 即係我覺得佢寫一啲輕科幻嘅戰爭故仔係 OK 嘅。 唔係，佢寫現實嘅有少科幻嘢喎 ，OK， 但係佢將啲科幻扭到變。要真實嗰啲會扭到唔知點喎，即係覺得 真實對夏洛古都唔真實㗎。其實我覺得佢仲怪過卡通， 係 我唔覺得好嘛。你都要高達咁，邊係真實啫？最唔真實嗰個 係唔係佢扭到變咗唔就係傻咗咯？即係佢仲懶真實都想將佢扭到，但係變咗唔真實，仲可以講到即係九唔搭八咁咯。反而係 佢嗰啲反而先至唔真實咯。調翻轉覺得你玩真實我冇問題，有咩問題啫？唔係嘅，即係所以佢搞到九唔搭八，你想點啊，大佬嗰種感覺，唉，我真係睇到眼火爆。OK。咁所以唉算啦，即係嗰度大和號，唉咁我唔會喺唔睇之前做任何決定，咁睇咗先，咁或者今次好睇呢係咪？或者人住住佢呢，或者呢套佢冇玩得咁癲呢，咁都有可能嘅，咁到時睇睇先啦，不過我信心就不大咁解囉。 嗯， 你明唔明啊？邊個話？你話頭先話邊個啊？ 崔婉瑜。 崔婉瑜明明幾好㗎嘛，做得就係佢做同我監督咁，佢都做得好好啊，大和號219咁。啊！竟然有咁都換走咁啊，真 係 冇嘢講。 唔係就係因為好冇乜話題性啊嘛，你做咗屎啲咁，有人講佢先啦。 話佢唔算係好大賣嘅， 係咯，就係話冇乜嘢做唔到焦點啊！而家你一係就好正，一係就好屎先可以做到焦點噶嘛。 我唔知啊，我冇嘢講。係咁啊，大家睇啊 ，OK。咁啊，咁呢個今次呢個 Party 版。reboot 就大家要睇啦，因為好短嘅啫，好值得大家欣賞。咁啊， 係回味一下呢、這個就係俾你。 係啦，響群組大家欣賞，係啦。好，有冇嘢想再繼續講呢個 party 版？係咪你話句？你想咩講埋先啊？呢度 哦，咪出咗隻啱啱，咪都排咗好耐啊！上個月尾排咗隻 Mobile 雲啊嘛。係。咁都 OK 嘅，咁最緊要係有架自揮車俾買嘅。 嗯。 咁就佢啲即其實而家最唔同就係佢而家嗰啲都係用返好似係咪 MIA 嗰啲咁樣，即係啲膠位都係直接係膠咁整啲關節俾你扮返係嗰啲帆布 咁樣。一定㗎啦，你 expect 佢嗰啲真係俾個布你包住定係俾個膠袋嗰啲，唔會啦。 係應該唔會啦。咁模型嗰度就如果新出應該就會俾即係好似高達之前嗰隻分得煲都係俾個膠袋揸巢佢先套翻佢啦。 咪上次嗰隻真人版嗰隻 Party 版好似 係我都係啊，都係膠袋套啊， 揸巢係 啊。係，但係舊嗰啲就軟膠嘅，咁軟膠就似，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回彈咯。 但係而家整似為嗰隻膠袋搓巢嗰啲就比較似啲真 係。係，我係似啲啊。 其實咪 係，但係嗰時買合金嗰啲係俾直頭有。佢就有塊布套住㗎嘛啲關節。 係塊布㗎嘛係呀。 係呀係塊布㗎係。 咪好多人以為呢這個關節有用塊布嚟遮住係卡呢把創，其實太陽之牙一定已經有。 嗯。 佢啲烏蠅頭咧，有啲喺啲咩雪地用，成著住件褸。 系 MSV 嗰阵时已经有啊嘛，好似。 其实 MSV 已经有，即系嗰啲咩沙漠用又好，雪地用好，佢哋会遮住嗰啲关节位，唔好入沙咁样，即系等佢入沙。 系。 唔好入沙或者唔好入雪啦，即系总之唔好入啲嘢。 系，唔好啲水浸咗去都系结冰啊嘛。 之类嘅，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唔系去到 Party Bar 先有嘅。 嗯。 咁啊，所以搞翻清楚先。咁当然都好正啦 ，Party Bar 又 apply 用得。好嘅，咁啊啊，中意啊睇下啦。OK， 咁啊讲晒未？ 讲晒咁啊，高达啦系嘛？ 高达啊，哇！喺 The Origin Origin 第四集 系啦，咁都有啲期待啊。原先吓睇过啲画图啊，我咩谂住都又打又呢、這个呢、這个咩呢、這个镭射大炮部队咁啊，打揸鼓应该好睇系咪？ 系以为有得打啊，系啊，睇下。 即系佢有打噶，俾人啊嘛。 啊，我唔系我唔觉得系呢啲系打嘅，我觉得系俾人虐待咗走出嚟系。 喂，系零战斗力啊，大佬。 系啊，零系冇打过，系虐待啊，俾人出嚟。 喂，有冇搞错啊？你打下跟住打输都仲好，佢都冇打过，唔使。 唔系，同埋我唔知佢哋啲枪应该正常啊，点解佢射唔到嘢喎？仲衰过直衰过啲战斗机喎，佢啲战斗机都射得重啲打鼓嗰啲，镭射大炮啲瞄准器有问题，射唔到嘢喎，射飞机喎，全部。 系咪啲驾驶员只眼有问题啊？ 唔知啊，平部机系永远瞄唔到准噶。 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同埋佢唔系用嗰啲高炸合金做嘅咩？点解啲揸管啲枪打得入嘅？ 然之后你话用纸扎噶嘛？佢哋有啲系。 喂，真系纸扎嘅，大佬你咁你镭射大炮，我唔理你用咩合金先啦。我当嗰时未用高炸合金。喂，佢都好厚装甲噶，会唔会俾佢咁搵个机关枪啪啪啪，跟住射到爆炸？ 唔系，佢就系真系纸扎穿噶嘛，射到系俾佢哋一枪就。 系啊，系啊。 佢一枪都挡唔到，一枪就已经即刻穿咗嗰只嘢就。 冇错，有冇渣啲啊，大佬？ 系唔知啊，唔系，其实咧，你话佢射穿啲，我话啲合金唔系用高达合金做，都冇所谓啊。但我系觉得点解即系都系 M S 啊嗰啲，即系你就算同样系，但系啲武器盔甲唔会落后嘅话，你乱咁射都会有嘢中啊。 佢呢套如果你摆翻落个 game 入边咧，即系如果系机战出现呢只镭射大炮，你个数值应该系咩咧？装甲零。機動性零，吓乜都系零嘅， 系啊， 命中率零咁，你咁谂啦吓，我咩嚟噶嘛啲炮弹都， 即系佢嗰度起码嗰度起码有十只，起码有十只雷射大炮，我乱咁扫射，我都怀疑会有一两枪中到炸鼓啊，其实， 唉，算罢啦，系咯， 唔会零命中率啊，即系我打机战系揿个必唔中啊，唔系必中啊，精神系， 咪人哋买咗必闪啊。 唔系必闪一嘢啫，都唔会系枪枪唔中啊！ 我唔知佢做乜，佢买错咗必中系必中自己啊！ 系咯、啊， 人哋必中， 唔系佢自己精神揿咗必唔中，即射亲都系零嘅会。 我唔知佢做咩，但系必屎啊叫佢。咁啊，成件事就变咗嗰段亦都唔系好重点嘅。你虽然嗰度好重点，原来系废嘅。 系咪咁？佢嗰件事系其实讲啊，米洛夫斯基嗰个博士。想投奔联邦军嘅， 投奔老海，系， 哈哈， 结果瓜老衬啊，俾跌嚟嗰只雷射弹砸死先好笑，我觉得。 哦，系佢个，唔系呢个黑色三人星，佢傻啊，唔听指挥做嘢嘅， 吓，即系好老实。阿赖班应该一枪做低佢，即系做低个黑色三人星， 系正常系咯。 因为佢哋系想抢翻米洛夫斯基博士翻，唔系想杀咗佢咩，大佬？ 系啊，跟住佢叫佢停，跟住嗰个我唔知边个有个三人星嗰个边个，唔知将拎斧头咧傻 Q 咗，系咁劈嘅啫。雷射大炮都系砸死佢。 即系我觉得佢呢段戏嗰个奶巴都唔好奶巴，我佢应该即刻杀咗嗰条友啊！会如果正常， 系咯、啊，唔听军纪做咩？佢流流地咁指挥唔到啲人， 根本唔会留守，应该系。佢呢度变咗系阿奶巴系大过佢哋嘅，嗰个官阶似乎 正常系揾咗，因为阿汤。以往揾咗佢翻嚟睇佢班友噶嘛，系如果， 但系三条友完全唔听佢指挥嘅， 系啊，傻啊，三条友可以唔听话嘅，完全。 即系虽然， 其实佢之前啲集数都系咁噶，佢喺度互相打，所以收唔到手，要发癫咁，系咁打嘅。 三条友，你以往印象中佢都比较狂暴少少，但系未至于系傻嘅。呢一套 Origin 咧，又是今集啊，佢将所有角色咧都变做小丑。所有 唔系，其实我会一路描写啲人咧，我觉得系全部降级嘅。由阿第一集自护，即系阿马沙老豆开始，开头以为一个思想家，点原来一个狂人嚟嘅，变咗。 嗱，你之前嗰幾集咧係有一個角色、半個角色係被醜化啫。 係。 又一將阿加曼變成基佬啊！呢啲咁呢啲但我又覺得呢個唔一定係差咗。 唔知喎，但係阿加曼即係點講咧？個群腳仔個程度係勁過人哋好多，近時覺得佢都係冇乜才能喺度，但係要立威，即係攞威嘅，又要戴頭盔嘅。但係而家根本上呢個就唔掂喎，條低能仔咁喎變咗。 低能仔兼夾基佬。 係咯。 擺到明啊，同阿馬莎有啲嘢啦。 系咯， 但呢个我又觉得呢个改系冇咁大问题嘅。 嗯， 即系你反而个加曼变成呢个性格咧，系讨好啲啊。 系， 反而系讨好啲啊。 嗯， 即系佢唔系好似以前咁样，仲要好臭串，但系冇料到啊。即系你好料咪冇料到咯，咁我知道自己冇料到嘅，咁就 O K 噶。咁其实佢依赖啊马莎咁呢个系其实就算你睇嗰时电视咧，你都觉得佢有呢个咁嘅感觉噶。不过佢要死撑啫嘛， 但系佢嗰时系旧版，即系电视嗰时系冇料扮四跳嗰啲咁咯。 系，但系佢喺马三面前会变样嘅，事实上 系 好明显佢系机嘅。 嗯， 系啊，你就算睇翻以前旧都系噶，佢平时扮嘢嘅啫。马三去冲凉会变咗样嘅，好似变条女咁嘅。系啊，嗰时都系咁嘅。系啊，你话点就点啦，咁变咗第二个人嘅。 嗯， 马三一句说话咧，佢就冧晒嘅，系真嘅。嗰时电视都系咁嘅。 嗯， 即系你而家睇你都觉得佢唔系机噶，系有呢个咁嘅感觉噶。就算你而家睇翻， 但系最大问题系其余啲人啊。 咁佢呢度只不过将佢呢个程度加大咗啫嘛。咁我觉得系 OK 啦，系你就写佢系机佬啦 ，OK。咁我唔觉得系丑化嘅，我觉得起码呢件事咧，佢系可爱过以前嘅。 嗯， 但我意思即系讨唔讨好啊？我唔系讲话即系咁系讨好噶，佢系一个受君嚟噶嘛。 嗯， 受君唔讨好咩？讨好噶。 嗯， 咁但系咧。你其他人喺以前嗰啲集數嗰啲咧，未至於做到好討厭啊咁樣嘅。哇！但係今集咧，佢每一個出場嘅角色，你都覺得係討厭嘅，死唔死？ 係。 咁你可以數一下啦，竹哥。 係由呢、這個邊個先？阿寶老豆啊！ 哇！一開場嘅嗱嗱先啦。 嗱嗱先係嘛？ 咁嗱嗱咧喺呢個原作入面咧，即係電視你都感覺到佢係好諗嘢，好似比佢哋同年嘅人成熟啦，講嘢係好。簡潔嘅， 唔係好似好睇通咁樣啊，睇化咗啲嘢咁啊。 係啦，即係佢真係一個，即係個心靈上係一個導師咁啊！你成覺得佢係 係即係睇通咗啲嘢啊，所以佢唔係咁表面啊，做一樣嘢好似好，即係佢講啲嘢好少，但係已經指出咗個重點出嚟咁啊，咁啊咧。 同埋佢坐得好定嘅， 係啲動作冇咁驚青台咁咩啦。 佢完全唔似係一個咁細嘅年紀嘅，你覺得？咁佢个好似个精神年龄系高啲，或者咁简单嘅喎， 系好女人嘅咁，我想 好女人嘅，虽然佢其实好细个，但系好佢女人好大个嘅，佢个即系佢个精神年龄，但系呢你睇咧，佢咁个瘦女咁嘅， 系啊， 咁啊又成好多怪表情咁样， 我成日大细眼啊，啲好夸啲靓妹嗰啲表情啊，扮萌嗰啲咧， 嘟嘴啊，吓咁嗱嗱会咁嘅咩？ 唔知做咩喎，大家唔敢。 整場戲俾佢兩個喺度依泣咁樣嗰啲咁樣，哎呀，真係救命！一嚟係咁啦，咁同埋我又唔明點解佢嗱咁佢嗰度講到佢賭場嗰度就佢又當然都唔係玩色中啦，鬼佬唔玩色中玩輪盤嘅，咁佢明明一路贏緊噶嘛，咁點解佢換咗個女人打火出嚟就開始輸流？馬莎就問過呢個理由㗎。 係、那個理由先搞笑。 佢話佢咩個女人 話太差喎、啊，話真係。 系玩咩技术差好唔蒲啊咁但系唔系你嗰个预知力嚟噶嗱，佢开头嗰个男人其实都系佢哋买完佢先转个， 哦唔系佢一掟，跟住粒粒嘢喺度转紧嗰阵时，跟住佢咪买咗啫。 吓、啊，咁但系同个女人有咩分别咧？点解个 系咯，都系粒嘢都系转紧，你都系估到嘅，应该如果有直觉。 我唔知道，我唔知佢点解。 系咯。 咁买唔到，因为佢唔系买大细噶，佢成买三孖六噶。 系佢买好多啊。 成直接买 number 噶，咁最后输咪翻去俾人打针咁样。咁我都唔知点解，我都冇解释嘅。 唔知啊，呢、這个我最大问题。咁即系如果阿宝揸机，对手系唔识揸机用战士，我反而即系比较废嘅嗰条友，反而系估计唔到佢个动作啊。 系嘛？ 俾人打死啊，会阿宝就俾人中枪啊，射中乱咁射翻去中啊。 调转系嘛？喂，高达好似预测啊，镭射大炮炒得，我嗰条友揸得好屎啊，我完全冇办法估计佢嘅动作噶嘛。 系啊， 阿丹尼先最强啊，因为原来佢好渣啊揸得。 系啊，我估计唔到佢点样 啲動作同下一步點做啊？嗰條友對方有啲咩黃牌駕駛員咯，啲翻嚟啲我知佢做乜嗰只。 我計到佢做乜話翻嚟啊？佢哋嗰班廢柴亂咁揸，橫衝直撞，哇！我完全冇辦法估計佢會做乜。 係啊，反而賴嘢喎。 嗰啲新類人都唔夠佢打。 係啊， 但呢個故仔好啊，呢、這個故仔。 唔係，即係佢咁樣講啊，其實我即刻諗到呢樣嘢喎。我條友屎反而係估計唔到佢點咯，佢計咁啲嘢係。 唔係即係多嘛，有佢有咁講過嘅，係嘅。即係佢當你全個世界嘅真係新類型人做駕駛員咧，突然間條廢柴唔係新類人，都俾打低曬佢哋啦，應該。突然間變咗基拉大王咁犀利啊！因為佢點樣射都射佢唔到啊，因為計算唔到。 係啊。 不過我冇諗到佢成喐喎，我冇諗到佢避喎，我諗佢一段一。兜槍打冇佢閃啊，所以我打過少少，啊點知佢真係唔識避嘅喎。 係啊， 如果戇居居企咗喺度，我真係諗唔到啊。 係啊，我真係好笑喎。唔係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佢掟嗰個豬，即係個輪盤咯，佢係計嘅咩？ 哦，其實個講法咧就係新類型人其實唔係預知啊嘛，佢話係可以將嗰啲嘢嗰個計算到佢做點啊。即係其實有一次Alpha咧嗰個。 系 嗰个电视剧咧，佢咪有个 男主角系计噶嘛，系啊， 唔系一嚟男主角系啦，但系有一集佢遇到个对手，佢就好明显嗰个人咧系唔知点样揾一支原子笔啊，所以引发一连串嘅交通意外啊嘛，因为佢可以计算晒所有嘅嘢啊， 系， 咁其实新类型人嘅能力，佢哋个解释咧就话佢哋其实系咁，即系佢其实唔系预知嘅， 系， 不过计算能力非常之高，咁啊只需要有少少嘅嘢，佢就可以计到后边嘅嘢系点样嘅，佢有咁嘅解过啦，咁其实当然。我覺得初代嗰陣講就應該唔係啦，就似乎似係 Jedi 嘅，即係根本佢係抄 Star Wars 噶嘛。咁其實 係感應噶嘛，係咯， 只係感應或者預知多啲嘅。 係咯， 但係佢而家咁解嘅時候，咁你係、哎、你可以咁解，咁但係我又睇唔到到底嗰個換咗個打火之後有咩分別啊？我意思 係咯，如果你話計嘅話，冇理由計唔到，粒珠都飛出去喺度碌緊㗎啦，屌睇唔到嘅。 啊，因為佢係佢哋買咗先掟出嚟嘅，好似 係咩？我見到唔係喎，佢好似掟咗出嚟叫買，跟住之後佢仲轉緊㗎嗰陣時，即係隊內嘅，我見到，即係佢要停個可話停咗之後先唔俾買啫嘛。 個女人好似唔係嘅， 係嘛？ 唔係我唔理佢啦，唉，我唔重要啦，我哋覺得嗰係搞笑咯，我嗰個位，黐翻突嗰下嘢係其實係搞笑啊。 唔係咯，我即係呢個咩嚟㗎呢啲？ 咩古仔嚟㗎？你唔係 show 下阿娜娜有幾勁，你 show 下佢有幾雞咩？ 係咯， 係嘛？即系赌神出场喺度输钱啊！ 系啊，可能赢紧嘅啲，佢对方嗰咩赌王嚟嘅，跟住啲转 Q 咗契揾条佢僆仔出嚟，系咁开咗时又估唔到，跟住输晒咁样。 乱咁出牌啊！ 系啊，喺门口揾条僆仔，我开车门咯，又跟住叫佢入嚟，你开啦，跟住。 系啊，你当我赌噶嘛？赌神都应付唔到啊，话你乱咁。 系啊，跟住赌神系咁狂输啊，成台钱都输 Q 晒，跟住咁啊。 咁啊，赢咗几千万，输到底裤都冇埋。 俾人掟翻出嚟啊！ 跟住最尾先 ，Who's that guy 咁啊？赌神咁啊，咁样开场 啊！笑片啊！ 你会唔会咁嚟介绍赌神出场？ 系咯， 癫线嘅大佬，系啊！咁跟住佢又 show 咗一场咧，呢、這个娜娜咧，竟然可以用心灵感应，令到玛莎喺呢个格斗战啊，即系同嗰个咁嘅飞刀嗰条友啊，飞嗰个弧弧 飞轮咯，系啊， 剑 轮啊嘛， 佢可以见到那个飞轮喺后边飞埋嚟嗰度，即系佢嘟铃咁，佢令到玛莎可以咁样。第一次竟然喺一个人嘅战斗里面发生喎， 系啊，通讯啊嘛呢个， 系啦，咁样嘅，咁啊，我唔知啊，我麻麻地啊， 吓唔系咁正常子弹都避到嘅应该正常， 但系咧原来 我又唔见到避到子弹嘅定系， 唔系但系呢段咧原来已经算好睇嘅咯，哇，跟住嗰啲就大镬啦，原来佢都唔系跟住呢个试点佢就去喎，咁佢呢段冇嘅，跟住问阿娜娜想唔想去个同你去个远嘅地方，佢仲问系咪去美国定去边度，可能唔系上太空咁，咁啊冇讲。咁冇講就咧，哇死咯！跟住快不斷跳嘅嗰、那個時點，咁啊最穩定、最講得最長都已經係喺阿寶老豆嗰個時點嘅。 係 啊，咁啊講佢嗰個即係月面都市嗰、那個咁嘅、那個、狀態啦。咁但係中間又出現呢個啊希利亞微服出巡去跳舞嘅故仔啦。 係，唔係其實帶條友去揾嗰條半土啊？要其實係裝嗰條半土啊。 啊，即係嗰個其實後屘就係嗰個條友就係半土啊。 系咯，就将佢啲消息嗰、那个即系知道啊边个啊麦洛夫斯基嗰啲咁嘅嘢啊嘛。 咁佢仲要影啊希利亚又搽晒唇膏，仲锡佢咁嗰啲咁嘅嘢。我做咩事啊？我唔想睇呢啲啊，大佬。 然之后炮文咯，一身你话。 我成日都佢做咩啊？佢系阿毛女小姐定阿多龙斯啊？大佬喂， 唔知做乜嗰段系无端整落去，跟住要讲到喺度，好似扮到好咩咁样，跟住走出嚟话话咩搵本土咁样喺度同我条友开会，临尾杀埋嗰个对家嗰个嘛。 佢整到佢好似好正咁，仲要，但系佢个样好衰咯。 吓、 啊，即系佢个样系衰过基连扮女人啊呢度。 哇！咁啊，我段咪即系阿麦克夫斯基博士走，跟住佢咪走去即系收消息，咪走去阿、黑色三连星同阿赖巴咪揸啲揸股，同埋之前嗰只唔知叫咩啦，即系阿赖巴揸旧款啲嘅。 嘴啊嘛，反而冇突嘴噶嘛。 吓、啊，佢嗰只旧啲嘅，跟住就走去截佢啊嘛，跟住阿马三无端端喺度等紧佢喎。 行路啊，大佬个月面度，唉。 系啊，船都冇得坐，佢哋行过去啊嘛。 真系大镬嘅。 系，其实唔知点解马沙已经等紧佢啦，喺度。 系啦，又唔知 有冇讲喎？佢话翻翻去，跟住转头已经坐紧只有红色嘅旧渣股。 咪但系佢好红噶。 系啊。 佢红到好似 Johnny Ryden 咁喎，大佬。 系。跟住啊，跟住联邦嗰边又派咗啲指责雷射大炮啦。 系啦，去同佢哋争噶啦，咁啊。 系啦，跟住唔系打啦，系俾人虐待啦，跟住好快就搞掂咗，连只运输嗰只联邦军嗰只蓝都俾阿马沙射爆啦。 系啦，好，全部都指责。 系啦，咁啊，三连星唔听话咁啊，整死埋阿博士咁啊，佢呢个作阿边个阿宝老豆就坐咗只机出嚟睇住砸死喎，见到系。 哇，佢嗰度有少少想重现嗰时咩，即系喺嗰个卫星六号啊，即系佢哋，即系唔系阿宝咪打十几日大魔嗰段咧，咁啊美丽个男朋友咪就系咁叫咗部嗰啲电视台嗰啲机载咗出去睇啊嘛，其实我觉得佢嗰度有少。想重现呢样嘢啦， 系咁啊！睇住阿米洛夫斯博士系俾阿雷射大炮砸 Q 死咗啦， 跌来砸死咯。咁啊，即系佢话咩要继承佢位置啊嘛。咁啊，原来就要完成呢个 RS-78，系啦，即系高达啦。 系啦，呢个计划啦。跟住开头本身过去俾嗰啲 AE 嗰啲人喺度串引佢啊嘛，话佢个 RS-78 计划。 佢好煞有介事啊，仲要话曲影跟抌咁样专登咁，跟住仲要一即刻 key 落去影阿宝喎。 系，跟住之后讲阿宝又无端屋企，原来佢老豆收咗好多高达嘅资料，连只高达都缩细版咧，只手都摆咗屋企 嘅。哦，系啊，有只即系等身大嘅手啦，系啦，即系人手咁大嘅手啦。 系啊， 咁啊，佢就成日偷入佢间房度睇佢啲电脑啦，系咯。 系啊，系咁睇啊，跟住系咁又。咩唔出街咁样，即系佢系咁跳时间，跟住阿美美对面有屋企咯，跟住睇到新闻啦，又话打又话咩打仗啊，开始 啊。朝头早翻学就冇晒精神啦，原来夜晚喺度喺度系咁睇呢啲嘢，咁就原来阿宝已经喺嗰时已经熟读呢个高达嘅资料噶啦，唔系话。 咁点解要到时先攞本嘢出嚟话有咩武器？佢咪应该睇晒咯，已经知道有咩武器 嘅。电视啫嘛。 我见到佢睇咗啲图，又有埋火箭炮咁啊，叉底有晒嗰啲图喎，已经个头有火神炮，全部睇晒噶 咯。唔系 激光枪啊，咩枪嗰啲，全部啲设计图都睇晒。 我惊后边已经有金灯 set 啊，有其他噶啦，系 吓 有埋巴巴托斯噶啦，已经系。 黐啊！条 唔系睇使睇咁耐啫，大佬。同埋一系咧，佢其实唔系睇嗰啲，系美美一入嚟就揿咗个 mon， 其实睇咸片。 系啊， 我一次系咁多啲。 系都系咁攰啊！日头嗰时 系啦，发现佢老豆好多珍藏嘅，真系啊！其实佢唔系去睇咩高达资料嘅，嗰几日嗰个只系个 screen saver 呃阿美美嘅。哦，我睇紧高达啫，其实明明睇咸片嘅头先，点解等极佢都唔落嚟就咁解啦？ 系咯， 咁跟住个美美又发晒老皮，咁啊美美系咁嘅咩个性格？ 唔知啊，咪喊晒已经即刻咁快喊嘅咩？佢开头唔系咩嘅咩？ 唉，总之佢出场嘅人，所有人嘅性格都扭曲同埋系。令你觉得讨厌啊！即系由阿宝老豆， 唔系佢阿宝老豆已经平时已经系咁狂闹阿宝咁，系咁嘅咩？近时电视版好似唔系噶， 佢系比较冷漠咯，对佢咪只系咁咯。 系啊，未好似当佢系咁闹佢，我见唔到佢，佢都系照叫佢，好似正常咁，但系佢唔理佢啫嘛，冇即系挂住做嘢啊嘛，佢冇系咁闹佢啊。 冇呢度净系扑街嚟噶嘛。 系咯、 啊，即系情绪又系有问题咁样咁癫佬嚟嘅咁样，咁啊，连阿美美都原来都唔 系 好稳定嘅情绪，咁啊，跟住阿丹 系啊，个都好似啲情绪好有问题。 阿丹尼啊，原来就喺学校串阿宝嘅，咁有啲咁嘅事。 唔系，就飞梯啊嘛，系咁，系咯。 系，但系咁嘅， 唔知我都好 friend 嘅，我见到佢人少啲同阿宝。 咪同阿丹尼好似都傻傻地咁噶，佢唔系咁噶。 唔係阿頭嚟喎，起碼我唔覺得啦。 係咯，你都做咩想重新塑造佢成為呢個咩神準人㗎嘛？ 係咯，咁我仲有少少係。 我無謂人嚟喎，我就係貪好流成接紙飛機㗎嘛，你唔記得咩？ 係咯， 啲人成日當佢冇料到㗎嘛。 係啊，佢本身唔係，我就係感覺上去同阿寶講嘢冇話串阿寶嘅，冇嘢嘅，當佢好似正常嘅，我覺得佢幾時有人咁笑佢嘅？ 我覺得阿寶串佢多啲， 係窒佢咯。 係咯，佢幾時調翻轉？阿寶邊係咁弱氣㗎？你睇翻舊電視，梗唔係咁㗎啦。 唔係，同埋呢好似瞓唔醒，黑剔個嘢咁嘅嘛，廖阿寶。 唔係，佢成日好宅㗎，廖阿寶。 係咯，咪剔個嘢咁咯，要瞓唔醒咁咯。 嗰時嗰阿寶咧，其實就好燥底嘅，調翻轉。 系啊，你夹佢啊，好出好恶噶嘛。 入边系边度系窄噶？呢度都唔同晒嘅，同埋做咩戴 contact lens 啊？阿宝绿色眼嘅， 系咪同埋点肥咗咁多嘅个身？ 哦，佢个人都系噶，美美都系嘅。 唔系，才高咗，点解咁高嘅阿宝变咗？ 唉，我唔知啊，但 系佢提早化咗翻一个高大嘅。 佢班友系喺二 set 嘅时代扮翻细个做翻呢出戏。 系咯，感觉上啊，我个阿宝啲身形好似二 set 嗰时啲咁嘅身形喎。 甚至乎系呢个马莎反击啊。 系咯。 好似啲戏揾翻啲演员嚟做翻前传咁样，即好似阿狼人咁咯。 系咯， 狼人前传个样老过狼人嗰阵。 系咯，感觉上系咯，佢嗰啲全部都系咁嘅。咁佢临系咯，临尾咁都系好散咁样，跟住就冇啊。佢肯跳啊，跳喺时段又讲佢嗰啲即系赵军同佢联邦打嗰啲阿马莎系咁揸只红色嘅旧渣鼓咁，系咁。打爆啲聯邦軍艦，最尾就 係、是，即係全部都係咁，即係好散咁交代咗啲嘢。哇！你都唔係一個古仔嚟嘅。之前嗰幾集就要點都好啦，佢係一條線落噶嘛，比較佢雖然有時會講少少，但係啲嘢就接嘅啫。呢度哇，就係散曬嘅，散曬嘅，冇一個固定嘅視點嘅喎。咁 唔係呢啲好似我打機嗰啲年表咧，佢交代個背景嗰啲片咁咧，係 唔係同埋 呢度做啲，我度做啲咁咯，咁嘅劇情咯，咁 樣。有覺得呢套好似唔係日本動畫，咩日本動畫可以咁差嘅做得？ 唔知啊，同佢嗰個即係佢嗰個啲即係揸鼓嗰度咧，啲光位好鬼死靚唔靚嗰啲。 因為佢嗰個係好 3D 噶嘛，佢 render 得唔好咯。因為佢 render 做到而家今次呢個 part 呢把 reboot 咁就正啦。即係我唔介意佢用 3D 做 model， 但係如果 render 其實咧成套 Ori 做咗最好就係佢啲揸鼓嗰啲 H 字模型咧， 模型咯，唔係 佢。係啊，佢做到咧，即係嗰啲黑線加咗咁多咧，我成日講佢 H 字嘅價錢，但有 R 字嘅 feel 啊。即係其實佢最成功都係啲玩具啦，講到尾。咁嗰部雷射大炮嗰個模型都唔錯㗎， 嗯， 都靚㗎。如果講部模型就 係除咗佢嗰個即係小兒麻痹隻手之外咯，我唔靚喎。但佢隻嘢做得 OK 嘅，係啊，佢即係如果玩具個做工上高啲模型做工就 OK 嘅。 超曬班嘅，咁你啊，但原嗰個劇入邊係指責嘅， 指責嚟㗎嘛， 真係死的。唉、哎，總之唔，唉、哎，算啦，得下套牌咩老母戰役，喂，好遠啦、啊，唔該。 佢仲跟住集數應該咩紅水星啊？ 唔係啊，即係佢想做落去正傳啊？ 唔係，佢好似下即係第五集個標題已經係咩紅水星喎、啊，好似係。 唔係老母戰役咩？ 唔知喎，就唔知咩洪水星嘅，原来 系。我唔希望。 系咪讲《红武战役》成为洪水星啊？ 我唔希望佢即系做正传啦，因为我都唔好睇啊。 唔知啊，唔得咯，我觉得系咯。 即系睇到你真系有少少阿马仔话，咦系咪好似睇阿黑武士咧？睇前传睇到连黑武士都唔中意埋啊！ 哦，系咯，全部都变晒卵样噶嘛。 即系明明我好中意黑武士嘅，睇完 Elekin 吓，原来黑武士入边系一条扑街咁。都唔算啦，冇事都唔想睇，系嘛？你有冇大佬？你有冇破坏咗原本个作品啦？我哋觉得，唉， 咪近时马莎啲系啲情绪好，即系忍住响，即系响我心入边噶嘛，即系佢做啲嘢，所有嘢唔会做出面。呢、這个马莎又系好出面嘅，佢发癫嗰时只眼擘到鬼死咁大嘅。 哦，系。喂，系咯，佢点解已经戴紧啊古华多罗眼镜噶嘛？ 啊，系啊，平时戴咗副超啊，已经系。 我記得一年先生就佢係戴雷鵬喎， 係 即係戴李小龍嗰隻喎， 係咯，佢就轉咗無端戴我， 咁啊已經戴緊啊古華多羅嗰副嘅喂， 係咯， 係咯， 唔知啊，唔啱啊，突然之 唔啱嘅，係，即係算啦，唉，算啦，咁啊，唉，即係破壞曬其實，咁啊，唉，中意睇就睇啦嚇，我就唔得啊 ，OK， 尤其是今集哇特差啊，我哋覺得。 唔知喎、啊，但啲人正常有得做嘅話好喎、啊，正常。 我預佢好好，即係你好似翻上幾集咁都算到我，我點樣咁甩碌嘅啫？斷開曬啊，一撅撅啊！ 有得做就好啊，啲人話。 有得做好過冇得做啊。 係咯、啊。但我其實覺得係唔好做算咧。 做成咁唔好做咯、 啊，係啊，做咗之後反而令我覺得差大啲感覺。即系呢个由呢个自护阿马莎老豆开始，我全部单晒规啲人做得咁嘅。 今集仲要刻意出翻晒，即系好多主要角色去出场力，全部都洗底变晒做即系咁差嘅版本，唉、哎，真系睇到你真系。 赖班明明我觉得系一个好有霸气嗰啲，呢条友都冇用嘅，啲蛋散咗三个黑色三年青都唔得系知病嘅，变咗废嘢，我觉得系个队长。 度应该赖巴第一个怼低黑色三年青就差唔多。 系咯，啲冇军纪点留得喺度啊？正常，冇晒霸气啊！我觉得 个斧头掟埋佢啦，系咪？ 系咯， 系咯，真系算啦，即系总之，全部都单晒 grade， 唉。 嗯嗯。 算啦， 都系咁。 睇啊吓，啊大家未睇快睇啦，唉，好差。 系啦，咁高达讲完，咁系应该要讲边个啊？宫崎骏。 宫崎骏啊？哦，系。哦，宮崎駿呢，因為有個電視台咪 NHK 定邊個呢，就好似上個禮拜定咩整咗個又整個特輯啦，咪咩沒有終結的人宮崎駿咁樣嘅， 係又復出。 其實嚴格嚟講算唔算呢，因為佢呢個動畫叫小毛蟲科洛，其實只不過係又喺三英之心裏面播嘅短片嚟嘅啫。咁其實佢都話咗，其實佢退休之後係唔會完全唔做動畫，不過即係做翻嗰啲短片咯，咁其實佢都唔係話長片，咁佢做短片呢樣嘢佢不嬲都講咗㗎啦。不過就係得12分鐘嘅啫，仲要係電腦 CG 動畫，竟然突破咗自己用手舉 ，OK？ 咁啊，但係就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就搞到頭都大埋，都搞唔完。佢嘅整12分鐘動畫都嚟講好普通嘅啫。咁啊，但係就今次就整個特輯，咁佢就話因為佢又有個嗰啲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咩叫戰友啦，但今次呢個好似係做色彩設定嗰隻女士嚟嘅，又死咗啦，好老㗎啦，係囉。咁佢話又係囉，又接多個啦，咁其實隨時下一個係佢㗎啦，咁佢話唔想嘥時間啊， 係 冇時間啊佢，咁我寧願死喺工作中咁樣，咁佢話而家就暫定啦，呢個小毛蟲呢個嘅動畫呢會喺2019年囉完成到，啲人都好驚訝，做咗12分鐘點會要做到19年啊，咁當然真係唔知點解。咁佢仲話呢，佢話哇到到19年佢已經78歲，咁其實佢過唔過到呢，佢仲咁講。係啦，佢仲喺唔喺度啊，能夠有生之年完成佢就咁佢講。咁 anyway 啦，我都覺得好悲哀啦，即係睇下始終即係都係一個有心做動畫嘅，咁但係又找不到一些即係接班人啦、啊，嚇、 啊、嚇，咁唔知會有多人爭佢嘅係咪？ 哦，係㗎，係 咯， 由左勢啊，阻住地球轉啊嘛， 嚇、啊，唔知好多人都唔追佢喎而家，我佢嗰套唔啱而家用喎，成日都覺得。 嗱，如果你嗰個爭拗點係守唔守佢動唔動畫咧，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冇衝突嘅， 嗯， 即係如果你用翻。電腦呢個媒體，但其實你都係電腦度畫咧，其實 OK 嘅。咁佢而家做個所謂 CG 短片都係咁啫，佢唔係真係電腦嘅。 嗯。 即係佢通過電腦嚟製作啫，都係畫嘅。咁而家今次呢、這個好似呢個揾嚟呢個人係邊個咧？好似叫櫻木優平啊。 係。 如果冇搞錯，係咪應該上次又係劍本誌入面咧？好似有一段嘢係。佢玩翻Eva 嗰咩即係阿凌波麗啊，跟住嗰間學校嘅，咁嗰啲女啊著翻嗰套校服，我唔記得係咪嗰出，即係總之佢玩翻過嗰啲，即係做呢啲 CG 動畫嘅人，咁但係佢 CG 動畫意思唔係畫嘅，係畫嘅公仔 ，OK， 即係畫完之後再用 CG 再去做啫，咁好似係咁嘅，咁啊。即係咯，就睇翻啦，咁啊到底係點樣回事咁？咁又佢唔用 CG 又唔係完全唔用，不過我諗佢唔鍾意啊，即係好似佢哋而家嗰種 3D 嗰種囉，我覺得佢係。 係。 係咪呢？ 可能係啊，個電腦幫佢做咗已經係。 唔係即係佢唔鍾意 3D model 嗰種囉。 啊哈。 即 即係如果你係畫跟住揾電腦砌佢，佢而家都做緊啦，點樣中意啫？咁同埋佢有好多言論嘅嘢咧，可能會好激嬲到而家啲人。咁但係我又覺得佢講呢嘢又冇錯喎，其實咁好似佢今次呢個節目裏面，佢都 show 咗一樣嘢，就係佢睇人哋 demo 一啲即係 AI 嘅，即係嘅一啲嘅嘅動畫，即係公仔啊。咁有一隻好似喪屍咁，有一隻喺爛，佢突然間發脾氣啫嘛。你令我諗起我一個有即係肢體殘障嘅朋友啊，你喺度，我覺得你喺度侮辱緊呢啲人啊。突然間咁樣講，咁又話即係世界都即係去到行到終結嘅時候啊咁樣。不過我諗咁講啦，即係而家啲人的確係唔係好覺得你呢啲前面啲人做嘅嘢咩咁 so what 嘅。 都是世代戰爭的問題、 啊、世代戰爭、啊 啊、 你不好的 全部因為你是老的、 嗯 啊、你老就不好、嗯、你用那套方法是已經是舊的就不好、 嗯、 舊的方法也不代表不好的，其實有什麼關係、嗯、好不好不是新的是舊、啊 啊、 當然新的方法也不是等於不好、啊、你有時很多東西可以去結合或者去怎樣處理，唔係咁，但係一啲人係好似都唔肯去學原本嗰樣嘢，佢就要做新嗰樣嘢啊嘛。 就跳咗嘛，而家 係啊，即係嗱，佢哋而家成日都講噶，佢唔係反對你用電腦畫嘢噶。你就算嗰個上次嗰個香港畫海報嗰、那個嗰位老先生都係咁講啦。佢話、嗯、我就梗係唔慣啦。你而家叫我用就佢咁講啊。咁但係咧，佢話咧都係好嘅，但係咧，但係而家啲人係完全連畫底都冇啊。 是佢跳咗嘛。 即係佢只係靠住部電腦嘅即係嗰個優勢或者部電腦 build in 嘅 function 啦。咁呢個真係有問題㗎嘛。 嗯。 即係你做設計咁我諗而家就好啲嘅。哇初初有呢啲咁嘅 design 嘅 program 出嚟嗰陣。喂個真係用晒所有可以用嘅 effect, 咁就砌張卡片出嚟。喂其實佢冇設計嘅。 嗯。 係呀、啊。佢冇讀過設計添嘛，做嘅人我同你講。 嗯， 因为佢只系用晒所有嘅字体同埋嘢咧，其实出嚟嗰样嘢已经呃到人咯。但系如果你真系识设计，你一睇就知唔得啦。喂，但系我呃啲客啫嘛，啲客唔识噶。咁、 嗯、 又或者你要 design 咪有攞住本 design 书，即系嗰啲人哋嗰年咩攞奖嗰啲卡片书，诶拣个样啦，跟住我同你执翻张卡片咁嘅样就得。喂，啲客又 OK 嘅，啲、 嗯、 客唔觉得喂，咁你唔知系抄，我啲客唔介意。 嗯。 因為佢又收得平咯，咁你變咗，其實我覺得佢哋鬧緊嘅其實係呢樣嘢，即係老一輩嘅係， 嗯， 即係你冇嗰個底子，定底子係唔係話你好定差，定冇啊？ 嗯， 係啊，咁你咁都得嘅咩？咁樣，咁即係你咪唔 last 到多啲嘢，其實咪所以咪就係、是、你呃到一時啊，但係唔呃到落去啊，咁你變咗整下整下，你成個行業咪一日咪會死咯？佢哋而家都係有少少係呢個狀況，咁我又唔覺得阿宮崎駿或者佢嗰陣嘅人講嘅嘢錯曬喎。 嗯， 所以而家啲人係真係冇料到嘅事實嚟喎。 係呢、這個正常，任何層面你同啲人講，佢都覺得後一輩即係新出咁樣，都係好似冇乜料咁啊！佢 唔係啊，即係靠外掛，好中意。 係啊，朝外掛係佢本身咪朝都係。攞啲咩翻嚟整，跟住好似好成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冇乜料咁样嗰啲话。 咪即系可能我搵咗只 app 新嘅，哇！我笃两个掣咧，可以做一个几好嘅 effect 嘅。 嗯。 即系好依赖呢啲嘢。 系。 系。即系其实佢自己唔得嘅。 嗯。 咁佢就一味去靠呢啲咯，系咯。咁你唔系咁好噶嘛？咁样其实。唔系，即系应该咁讲，如果你自己都有料到嘅，咁我唔係叫你唔用喎，我唔係叫你唔用喎，梗係好啦，有啲 app 可以用，梗係好啦。咁嗱，但你有時講用嗰樣嘢，你都要講點發揮，點 application 噶嘛。 嗯。 即係其實你讀法律啊，你估就係死咕咕咩？你揾個律師做咩啫？就點 apply 嗰啲法律啫嘛。 嗯。 即係你就點 apply 啊？即係唔係話你識用 Photoshop 就好熟，或者你識用乜嘢用到好熟？唔係啊，你點 apply 啊？佢哋冇去學點 apply 啊，佢哋學佢點樣用啊？即係佢咪即係個揸機佬啫嘛，佢揸得好熟，但佢都其實佢唔知道嗰樣嘢可以做乜㗎。 嗯， 係咯，即係其實佢冇嗰個設計嘅概念，咁咪唔係咁好咯。咁但係 anyway 啦，咁啊，唉，冇辦法㗎啦，係咯。 即係我就覺得而家即係電腦嘅時代，啲人基本上就係懶啊嘛，個特徵嘅， 嗯， 同埋唔肯去學啊， 係， 唔係唔肯去學，唔係講電腦啊，電腦肯學，即係佢依， 唔係又學得好成添， 即係嗰樣原本 佢用電腦用到學得好成， 係啦，但係嗰樣嘢原本樣嘢佢就唔係好想去學啊。 嗯， 因为佢有咗电脑呢个咁强嘅工具咧，佢唔系好需要好识嗰样嘢。 嗯， 吓，即系咁咯。咁啦 ，OK， 咁咪睇下点啦。咁我自己当然永远宫崎骏就系大师嘅，我对我嚟讲吓，呢个冇得讲吓。即系佢话冇人可以接到佢班，我亦都觉得真系系。即系就算连音乐嘅寿命仲差好远嘅，我觉得系。即係唔好再講咩咩啊周海城或者再其他啲啊， 係佢哋話接班啲票房啊嘛，係 係咯，咁咪就而家啲價值 啲票房啲票房都係接班啊嘛，關咩事？ 價值觀係咁咯，咁你死唔死？ 哈哈， 即係而家連日本都係咁啊嘛，以前日本唔會同佢講呢啲嘢噶， 係 唔係話賣得就即係賣得係 good 嘅，但係佢唔會同賣得同嗰樣嘢好，佢畫個等號嘅，有時候兩樣嘢嚟嘅。即係以前都分得好清楚呢個偶像派同埋實力派㗎嘛，日本。 嗯。 即係我講藝能啊。 係。 而調翻轉偶像派嘅人係好尊敬實力派嘅人㗎嘛。 嗯。 反而唔會覺得，誒、實力派啲老鬼勾曬，以前唔會咁嘅。 嗯。 但係而家可能會咯。 又係。 我一我紅，我先係一姐。咁但係咧，可能佢唱歌又唔得，做又唔得嘅。 係。 但係佢紅，但係又冇諗住咧。即係已經紅咗啦，咁你 冇諗住改善 咗， 冇 錯啦！你練好啲歌，練好啲你啲演技啊，大佬冇噶，我使咩啫？我唔冇演技都唔多人睇喎，咪就係咁咯。 嗯， 即係咁啫嘛。而家你咪睇下無線咪一個即係咩情況你咪睇。 嗯， 係咯，有難噶，所以但係你叫嗰班人，我點解要努力？即係我唔努力，我都有咩成果咯？ 系，跟住好多努力嘅冇料到咁样都系， 努力但系 努唔起咁啊， 努唔起。咁你睇到努力同成果系唔挂钩，咁你叫我努力啊？咁新界只牛名好成功，咁成日都咁讲嗰啲人 ，OK？ 系啊， 唔系我哋讲系，你既然呢个机会喺你度啊，点解你唔做好你自己啊？ 嗯， 既然你而家有咁嘅机会做女主角，点解你唔演好啲？咁、我唔知啊，唉，算数啦，系啦。咁啊，呢啲誒講多都無謂，係啦。咁啊，世界末日近㗎啦。老實講，即係自從呢、這個啊 Donald Trump 選咗之後啊，個末日鐘又較後咗少少啦。 嗯 嗯，好。咁啊，宮崎駿有冇想再補充？ 冇冇啊。咁係講 有套咁嘅短片嚟嘅啫。我初一睇都以為有套新動畫，即係啲長片嚟嘅，都唔係。係。咁啊，其實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悲哀嘅故事。即係畫到老畫到死，咁佢既然都冇人可以繼承佢，佢唯有死喺工作室。話呢啲咩說話？ 仲要勁多人憎佢，又變咗。 嗱，都勁多人憎佢，咁啊，冇辦法。 嚇！冇，跟住第二樣啦，係咪講個咩達摩啊？ 一係喎，我都忘記咗添。你嗰啲傾湯嗰啲，使唔使講兩句啫？ 講達摩人傾湯啲。 哇！咁啊～嗱，達摩就今個禮拜叫有上嘅一套戲啦。咁但係喂咁少人睇嘅原因，其中一個可能咧就因為真係即係其實已經係點講咧，係有得睇啊嘛，第一係咪？ 係 係嘛，即係有得睇意思都上網有得睇啊，嗰套戲咁真係唔知有幾舊啊，咁即係應該出咗碟嘅咯喎， 係咪應該正常啊？ 應該係啦，我都冇詳細 check 啦，即係至於碟嘅問題咁，但係。竟然而家先做，咁你即係講真，想中意嘅人都睇，都唔會入場睇嘅。老實講，即係搞乜嘅？第一香港啲發行嘅 ，OK？ 嗯。 咁啊，呢個所謂叫達摩係咩嚟咧？咁其實呢套戲入邊嘅達摩就係北野武。咁啊，呢套戲先出場嘅，就係、是、一個終極壞蛋。咁咧，其實咧呢個戲叫做 Mozu 啊嘛 ，M O Z U。咁其實咧係第一有兩季嘅，其實啊。咁第一季叫做咩？白舌吶喊的夜晚啊！咁第二季叫幻之翼，咁啊第一季仲有呢、這個啊有村架純有個角色嘅，不過就應該係慘死嘅， 係、 相信嗰時佢可能未係咁紅啦，可能啊， 係啊 係啊，唔係因為你記得其實嗰時做 spec 咧，你記得啊個咩龍雷泰係咪叫做嘛，即係嗰個佢嗰個阿頭啊，佢成日有條女成日搭架 lift 上嚟揾佢嘅，有條好似靚妹好似風騷咁樣，哇點啊白有條靚妹嘅，嗰條靚妹咪有村架純嚟嘅咯， 嗯。 嗰時唔識啦，大家係咪先？ 未識。 唔靚妹咁咯，咁就係佢嚟。咁我懷疑啲妹妹都耐到咁耐嘅呢個第一季已經，因為佢已經有兩季，咁而家先叫有到即係叫做劇場版咁樣。咁其實咧，佢就由初初比較警匪，但其實後屘係一個比較反恐嘅路線嘅，係啊。咁初初都話咧，呢、這個哇，呢、這個其實係一個不可能影像化嘅作品，因為其實本來係小説，有一個叫做馮版光啊，嚇嚇， 係 唔係馮小光啊？搞清楚 OK 嚇、日本仔嘅小説嚟嘅 OK， 咁啊改編成為電視劇。咁啊，而呢個電視劇咧就係、是、由呢個 TBS 同埋呢個點讀嘅咧係呢個 WOW 啊，係咪 WOWOW 嘅呢兩個台合作共同製作。咁啊，呢個咧係佢哋合作嘅第二彈嘅作品嚟㗎啦。咁最特別翻係要介紹翻就係、是，咁第一彈係咩？哇，第一版犀利啦！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無間道》嚇、啊，日本電視台拍《無間道》冇錯，就拍咗一套咧，叫將《無間道》拍成日本版，叫 Double Face 嘅一套電視劇，又或者佢係 SP 咧，嗰度就唔係長劇嚟嘅，好似都係上下兩篇。咁但係咧，啲角色係真係對應翻曬㗎。即係佢成講到明，佢對應翻曬呢個係劉德華，呢、這個係梁朝偉，呢、這個係陳咩話陳慧琳咁樣嘅，係有嘅，佢對應翻曬有翻曬嘅。啊，呢個係曾志偉，呢、這個黃秋生咁嘅。咁啊，裏邊梗係當然佢變咗個日本人啦。咁佢照做嘅，嚇，不過移師咗日本化身，竟然啊，原來2012年啦，呢、這個演係，你諗下，即係都幾耐應該係。 係。 係12年嘅作品啦，呢、這個 Double Face 嘅。咁所以呢個其實都有啲歷史嘅，呢、這個 Musou 咁啊，第二彈嘅 Musou 做咗兩季咁，想我想象應該都幾耐，咁先再拍一套劇場版叫《達摩之謎》。咁啊，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咁我哋都未睇，係啊，咁樣嘅。咁啊，但係咧喺各大嗰啲嘅即係入劇啊嗰啲地方咧，即係甚至乎連呢一個嘅Double Face 喺嗰度都有嘅。 系 咩 Bilibili 啊 ，VC 分都有嘅，大家可以揾翻嚟睇嘅，系啊，咁啊，系啦，咁啊，甚至乎呢个《达摩之谜》呢套戏都有嘅，已经出晒，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是，但系既然今个礼拜有呢套都有做，仲做紧嘅，都介绍翻少少啦，系咯，咁我谂我有时间都会即系尝试睇下嘅，因为佢哋呢种即系佢即系反恐式嘅，佢唔系话普通警匪嘅，即系有啲恐怖袭击噶。咁呢種我都有興趣嘅，因為呢種你同科幻佢有少少關係嘅，雖然佢唔係玩呢啲即係超科技嘅，但係佢唔係普通警匪片啊，因為係啊，咁我都有啲興趣咁啊，大家睇下第一樣嘢咪睇咯，我唔特別講太多啦，咁啊叫交代翻，原來最早期嘅係由《無間道》翻拍成嘅《Double Face》開始嘅呢樣嘢，咁啊第二個作品先係呢個 Musou 嘅呢個作品啊咁樣嘅，咁啊可能大家冇諗過係嘛？即係冇諗過香港嘅一套戲係會拍日本版啊！ 係， 應該冇乜點聽過大家係咪呢個？ 係，嗰時就係美版嘅，就係知 道。哦，係，啊，邊個做啊嘛？邊個啊？ 迪卡比奧。 迪卡比奧同埋阿 Jack Nicholson 啊啲啊。 哈哈。 佢哋仲問點解 Jack Nicholson 冇食飯盒啊？ 係。 係喺 New York 食飯盒，你都幾風趣啊！OK， 好啦，咁呢個講完㗎啦嘛。 是講完 介紹返啫，係啦，唔係有咩想講，好悶嘅再講我大家聽。好啦，咁另外不如先講個金剛先啦。 係呢、這個骷髏島個預告片。 係啦，有冇小兒呢金剛今次？ 呢個應該冇啊。 冇啊，冇小兒，小兒冇變巨大化100米啊。 冇。 即係仲煮嘢食。 即 King Kong 係超大隻嘅。 係 King Kong 超大隻，直情係因為呢遲啲要同哥斯拉大戰係嘛。 所以100米啊要。 100米。咁佢咪將舊嗰套其實推翻咗嘅咧？即係呢套二同一其實咪冇關嘅咧？ 應該唔關事啦。 咁 如果佢舊嗰只細只咁多啲咁大，都要縮個水。 係啦係啦，咁而家佢係講現代裝備㗎，咁佢都係現代定近代啦？可能佢唔係現代都近代咧，起碼有槍有直升機嘅。咁啊，揾到嗰度啲嘢啊超巨大啦，係咯，好似話齋講。 係。咁啊，預告片咁又係講佢派啲嚟，佢去咁就唔知咩事，跟住突然間見到話。我就咪星咩馬咯，星星啊，星星咁樣，跟住轉頭又俾佢掉啲嘢咁啊，啲軍佬啲直升機全部冧曬咁啊，墜機啊嗰度。 咁你話佢生物係全部都咁巨大嘅喎？ 係啊，跟住佢去到，跟住好似原本即係啲土人嗰度，佢已經有個即係有個美國佬之前即係咪又係嚟咗，跟住已經同佢哋有交情，跟住叫佢放低槍咁樣，跟住又講個即係個島啊。他們那個王爺那隻 King Kong 是 跟住又話我地底度有其他生物喎，咁樣啊，跟住有啲影下啲蜥蜴啊、蜘蛛啊、啲羊定咩嗰啲，真係好奇怪，咩都特別大啊，全部多嘢都。 男人明明上次咧係 King Kong 特別大，都係蜘蛛特別大，但係咧啲恐龍冇特別大噶嘛。 係啊， 但呢台乜都特別大嘅。 係啊，佢蜥蜴嗰啲係大到可以啲，仲大啲恐龍喎，咁我想。係 啲 怪獸級別啊嘛，佢都。 人冇特別大嘅啫。 係，除啲人冇變大咯，係啊。 唔知點解。咁啊，其實好奇怪，因為即係如果你單獨睇咧，覺得佢大咧就 係。係啊，都咁嘅大啊。 即係大到好似做唔到戲啊！我覺得。 係啊，唔知做咩啊？好似即係點講咧？你咁多大要喺個畫面度出，咁咪出去出，跟住又冇啊要。 係啊，即係其實為咗睇打怪獸而做到咁大噶嘛。咁但係哇，佢個島到底有幾巨型嘅咧？可以有啲咁巨型嘅生物，睇下都過百米喎，只生物都。 你可以讲笑话个骷髅岛啊，King Kong跑一跑几分钟到嗰边啊？ 系咯，对佢嚟讲个岛仔度嘅啫嘛。 系咯，行几步已经跌落水啦，要。 系啊，即系好细，好似个龙咁嘅啫。对佢嚟讲， 系 咯。你人嗰度好大，就对佢嚟讲好丁个岛仔。 同埋啲食物都唔够啦，边度够嚼啊？咁样。 我谂佢唔使食嘢噶，应该。如果唔系，死咗啦。 唔知咁又见到好多骨头啊，喺个鱼缸度，系咪猩猩定唔知咩动物 咧？系啊，似系嘅，系咪第二啲King Kong？但其实嗰度系一个 portal 去咗另一个二世界嘅星球 咧。系咯，如果唔系点装到咁多嘢啊？ 系咯，点装到咁多嘢咧？我都唔明 白。系 咯，系咯，整得过百米喎，大佬。 系咯，真系唔知咩啊？佢夜晚瞓觉跌咗水喎，只King Kong应该。 唔系，你仲要咁多生物喺度，企都唔够企啊，大佬。 碌碌碌砸砸亲另外一只我已经 系咯，喂，企埋啲大佬啊嘛，我 逼晒我就瞓都瞓唔到，我真系 半只脚插落海啊，大佬 碌咗海咁啊，踩踩咁样成只飞咗落， 怪兽啊，喂， 唔系只King Kong瞓觉只脚喐一夜踩一只蜥飞咗落海，我已经 一脚掹咗落海啊， 系啊， 个岛咧唔知咩比例啊，真系咧， 系咯，唔知咩岛啊，个即系。 咩岛啊？个美洲系嘛？你讲应该系美洲大陆咁大嘛？ 系咯，成个要成个大陆俾佢住喎，真系要。 系咯，黐鬼线嘅啫。咁啊，唔知佢啦吓，可能异空间嚟嘅，其实即系个岛可能系个 portal 入咗去另一个异空间或者第二个星球嘅，你咁解释先啲。 唔系，咁其实成个预告都 OK， 系最尾个镜头我觉得好差喎，个画面。 嗯。 即系我蜥蜴临尾好似玩 3D 咁样，突然间冲入嗰度咧，好似好屎咯，啲 3D， 即系个画面个特效。 同埋咧，我自己冇咩興趣睇哥斯拉打 King Kong， 點解要哥斯拉打 King Kong？ 唔知啊，因為人時舊版都有一套啊，嗰時咁佢呢度又想拍多次。 舊版嗰套係日本拍噶嘛？ 嚇、啊，有兩個版本噶嘛，但係舊一個 King Kong 贏，一個哥斯拉贏噶嘛。 喺美國播嗰版本係 King Kong 贏啊嘛，咁遲啲嗰個 King Kong 打哥斯拉，使唔使都要拍兩套戲？ 可能要啊，临尾一分钟唔同啊，最尾 临尾嗰几分钟唔同啊，咁又要入多次场啊，因为嗰正喎、啊，咪即系好似啲漫画出双封面咁咯， 系啊， 系嘛，呢招 work 喎、啊，啲人可能都系真系睇两次啊，为咗咁， 唔知啊，咁啊，点讲咧？ 都有 version 啊嘛，两败俱伤一齐死，两个都打和又得，咁啊四个版本得唔得？ 一齐死或者两个都唔死啊，握手临尾， 系啦。一系就一是但一边死噶嘛，四个版本系嘛，呃你两次钱啊， 临尾结埋婚就走咗嗰啲啊， 诶好似有啲版本系咁噶， 系咯， 系咯，打打惺惺相惜噶嘛， 打大车都临尾拖住手行啊， 同只惺惺相惜啊嘛，啱啊， 系啊， 系咯，结成呢个怪兽正义联盟啊嘛，系嘛最尾啊， 系啊做卡梅拉嗰啲啊，嗰啲龟咁样， 介绍我啲 friend 识噶， 系 啊，好多啊，仲有。三头龙咁打晒招呼啊！加美拉系嘛，逐个打招呼系嘛， 系 咯，系咯，跟住嗰个太空嚟嘅 Ultra Man 个 Shark 噶嘛，嚟晒咯，话咩事啊？原来咁多呢啲嘢嘅嘛，啊慢慢， 我唔知咁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套即系可能。点讲咧？仲冇乜戏做喎、啊，我觉得可能。但系如果佢咁多特技，啲要整呢啲， 我觉得冇乜戏， 即系冇乜戏俾啲人演、啊，咁好似即系去咗，即系好似个 game 咁去到，咁系咁 show 啲怪兽出嚟俾你睇嘅。我觉得 咁讲，咁最尾系咪又运咗佢去城市，又系做翻次咧？咁成个古仔咪一样？ 就应该唔会话，知道 好啊！如果系咁个古仔， 咁大只点装佢啊？呢只啲船都装唔到啊！ 佢自己游嚟㗎啦，船就装唔到㗎啦。 搵條女人㗎。 游啊。 自己游嘅升空。 佢搵条女人咗，钓住条女，因为直升机度嗰条女系咁游嘅。 只鲸哥呜呜呜呜咁追住嚟啊！ 系啊，系咁吹口哨，一路游紧嗰啲。 系啊，喂喂 系啊，游咗系未走啊！真 个女仲冇着底裤啊，咁啊钓咗啊！ 唔知啊， 唔知咩事啊，大佬。系咯，真系唔好睇啊！我成日觉得会系。唔系，因为嗰时咧，咪拍嗰个 King Kong 后屘，即系嗰时啊，之前拍嗰套 King Kong 咪有个 King Kong 女嘅，你有冇睇过嗰套？ 你话第二集？ 系啊，系啊，系啊。 你系有啊旧版 Sarah Connor 做噶嗰套？ 系好似系，唔好睇。 嗰套系嗰个 King Kong 俾人射瓜咗，跟住 系啦， 换咗个人做心脏啊嘛。系啊，换咗个心脏啊嘛，我成日配埋广东话版嘅嗰套， 好唔好睇？ 跟住佢有个老婆就系嘅细惊慌啊，跟住又系临尾唔知道，我爹要打我食唔起添，跟住又打到我，跟住最尾个心脏，佢特登临死前嚟听到又系心跳啊，卜卜卜卜，跟住死咗啊嘛，又系。 唉，唔好睇嘅，总之。 系，最好笑系临尾唔知会送咗佢老婆同埋只马，即系星只惊慌仔去咗唔知边个岛嘅，喺度一齐煮就完嗰套嘢。 系啊，翻翻去啊。 系啊。 唔好睇嘅， 系唔好睇咯，系。 咁样呢套佢想玩落去，又打埋哥斯拉，我黐线嘅啦。 唔知啊，都系咁样再做。 好似话想再打埋 Pacific Rim 啫嘛。 吓，唔知啊，系啊，可以啊。 系咯，咪打下，打多啲啊！呢个比例都打到。咪 Pacific Rim 唔够嚟咯 ，Pacific Rim 好似得80米嘅啫嘛就。 吓，冇似冇100米啊。 好似冇啊，好似冇，如果我冇记错。 唔知咁样，而家新版可能大只啲咧，再整。咁呢个第二集可以100年做，咁我睇到即系又。见到啲资料话好多华人啊嘛，亚洲资金啊嘛。 啊 ，Pacific Rim 啊，你讲系。 吓、啊，第二集啊，跟住话有阿张晋做啊。 系，唔止。 系啊，咁啊，其他华人，咁我见到原来睇翻个表，佢仲有阿麒麟之士活个仔，佢有份做噶。 哦，系啊，系啊，嗰、那个都几靓仔嘅，系咯、 啊。哈哈，咁啊，同埋有星战，即系上次阿黑仔啊。 系，即系踢咗波啊！ 系啊，系啊，咁啊，佢都有得做喎。 系， 系啦，咁样 唔系仲有嗰个唐人妹叫咩名？ 哦，唐人妹就系长城入边嗰个霍将军啊，蓝色系嘛？哦，景甜啊，好似系叫 景甜咩？嗰系哦， 系咪景甜啊？哦，叫佢好似系， 唔记得个叫咩啦？ 嘛都有份做啊！咁啲人话见到咁多华人啊，咁样即系大陆人啊，即刻唔使睇啊嘛，话套嘢。 我今次主要讲中国嗰啲机啊， 应该系啊， 咁即系冇咗以前嗰班主角噶啦，如果系咁。 我见到个演员表似有一个，但系我开边个要查翻先知道。 即系日本妹嗰啲冇咗噶啦。 冇啊冇啊，我啲就冇啊，即系我扎人就冇晒啦。 哦，我又去又咁耐等阿卢田爱菜大个自己做翻啲， 作家冇嘅， 唔使啊， 家冇、嗯， 好啦、 啊，总之唔知啊，啲人又话唔使睇啊嘛，一见到话咁多大 嘅，晒啦嘛， 系啊，呢、這个大好似个导演系做电视版夜魔侠嗰个导演嚟喎， 但唔代表好睇啊，呢度打怪兽、啊， 可能唔关，系咯，唔关事，唔知 类型都唔同，系咪先？ 是 你都是找金庸去寫第二啲小說啫是吧 是啊不知道啊真 的。即是金庸寫武俠小說就厲害寫第二啲可能未必厲害㗎嘛或者唔會厲害㗎嘛可以大佬啊。咁啊睇下點啦係啦咁啊有套戲上啊科幻片我哋點都睇喎即係期待唔高啊係啦。 哈 好咁仲有冇仲咩碼頭嗰啲 哦话头系长城啊嘛，你话系嘛？ 我讲埋喺长城啦，系长城。The Great Wall 咁其实我哋不嬲睇个版本咧，就系由麦定文嘅字典去讲佢去到呢个好似长城嘅地方，见到有唔同嘅部队咧，同一啲唔知咩怪喺度打嘅。我哋初以为嗰啲系龙嚟嘅，咁但系睇过而家佢嗰个即系叫做新啲嘅介绍啦，张伟谋点出晒嚟咁啊？奇怪就咧，佢哋冇提过麦定文嘅喺即系中国嗰个嘅发布会。 嗯， 就不断去强调佢嗰个所谓无影禁军啊，咁啊分为有五个部队，咁啲人睇完都话咧，吓恐龙战队， 系 啦，咁因为佢里边咧就有呢个红色嘅鹰，系啦， 這個唔知黃色定金色啦，嗰個算係即係黃啦，其實應該算係嘅虎啦，咁嘅紫色嘅鹿啦，黑嘅熊啦，同埋藍色嘅鶴咁嘅。 係。 咁而佢個頭盔的確咧係一個動物型嘅，佢係爭在冇塊玻璃嘅啫 ，OK。系啦，加埋块玻璃就高高跑啊 ，Ranger 咁噶啦 ，OK。不过咧，佢就唔系五兜，系五队，咁佢成队人都咁着，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本来睇呢、這个原本个 trailer 入边咧，就冇觉得戆居嘅，只不过你系个成队有五个部队啫嘛，咁 OK 嘅。但呢度佢个 sell 法咧，就 sell 到佢真系好似战队咁咧，就好滚啊，成件事变咗。 佢好似睇做过再个介绍，无啲好似人有啲打机咧，跟出啲角色嗰啲咁咧。 系啊，好戆夸佢啲感觉系。 就好戇居喎， 我唔知點解佢咁樣嚟去咁樣，即係我一個感覺差咗。我本來就覺得嚇、啊、正喎、啊、呢套應該，但係其實我依然覺得呢套應該係正嘅，因為佢到時係睇翻麥迪文試點噶嘛，理論上係咪？ 嗯， 係咯。咁唔喺呢五單友嗰度嘅喎，咁點解要咁強調呢五單友？我唔知啦。 我感覺上因為出 game 出 game 出。系啦，應該係啦。咁 我覺得出 cam 所以要咁樣整咯。 唔係，但 係你講過 呢套戲嘅發布冇提過麥迪文，你唔覺得好奇嘅咩？ 係咯，唔知點解咁。 唔係提啫，佢唔嚟都做都唔緊要啦。你提都唔提，乜佢唔係主角嚟嘅咩？ 係咯，奇怪。 好奇怪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呢個 promo 做得唔好咯，咁樣。咁唔同嘅大陸咁先好嘅。 唔知啊。 係咯，但我有期待㗎呢套戲啊 ，OK。即我都希望有一日中國真係有啲似有啲嘅科幻片嘅 ，OK？ 唔知麥迪文嗰套戲，如果鬼佬嚟講， 唔知，好似係咪有啊綠魔啊？ 舊版啊舊版啊，蜘蛛俠入邊有綠魔啊？ 係咯，有綠魔啊，有好幾個西人嘅其實都 係啊， 係，但係嗰啲好似畫頭就唔係好知佢做咩角色嘅。 嗯， 咁同埋佢打啲其實唔係龍嚟㗎，佢喺呢個發布就講㗎啦，嗰啲叫饕餮。其實饕餮係咩嚟嘅呢？就係傳說中嘅怪獸嚟嘅，即係真係有嘅，即係都係嗰啲山海經裏面講嘅嘢，咁佢會吞食一切嘅， 係， 即係吞食一切，即係佢食極都唔飽，可以不斷咁吞食，咁係好恐怖嘅嘢。咁呢度佢講嗰啲就係嗰啲嘢嘅，即係唔係話係作出嚟嘅，係有嘅，即係傳說係有嘅。咁而一睇咧，就似乎佢好怪嘅，嗰、那個世界應該唔係現實嚟嘅，應該係有少少進擊啲巨人嘅，即係其實佢哋係外圍係有個城啊，去圍住啲人住嘅地方，其實係咪似進擊巨人咧？ 係，係咯，又要整咗個牆嚟整啲，佢有巨人呢度就係啲怪啊。係 啦，巨人咪變咗啲饕餮咯。咁佢呢度但係點解全部係中國人嚟咧？守城就唔知啦。咁但係同埋點解佢喺裏面住啲鬼佬係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嘅咧？我又唔知點解喎。咁佢呢度會講嘅，到時咁所以啊，反而成件事啊，講個 setting 講成就唔係差，咁起碼佢唔係再玩咩西遊啦，今年嚟緊又西遊啦，係咪？周星馳嗰套啦，我睇咗個畫頭唔想睇嘅啦，真係好老實，真係唔想睇。OK， 咁睇咗咁多年呢啲賀歲片，即係佢哋將嗰啲本來好中國嗰啲嘢玩到。當佢又話自己係 superhero 啊，咁不知所謂咁。咁今次呢套咧，反而佢玩得好唔中國嘅。 我起碼覺得係個古仔佢自己諗咗樣嘢出嚟做咯。 其實 即係唔係再喺度，即係係咁碌嚟碌去都係嗰啲咁樣喺度整到九唔搭八咁咯。 即係佢似咧似啲鬼佬 game 入邊咧，不有啲中國人啊。佢似嗰種感覺，同埋一套戲入邊，暫時如果淨係睇畫頭咧，啲特技其實做得唔渣嘅。即絕對不是之前那些賀歲片那些特技級數來的，那些特技絕對 OK 的。 嗯。 是啊，所以我有期待的真的，那看看怎樣啦，即大家不要未看就說不好啫。 哦，那沒有啊，那他見到中大陸東西出品就不看，但很搞笑，我覺得其實你本身有很多西片都有中資那些，他看不見就當沒事，一見到在幕前有大陸人立刻不看嘛。 不是啊，他知道中資都說鬧的，他不知道嘛，他不做功課嘛，現在人你怎麼會知道 呢？是啊，我就說因為他看不到嘛，就當沒事。 你不是有尊蒙牛有個是啊，有一邊個 baby 出場你不知道 的。是啊。 唔係，總之算啦，我就覺得我唔會理會嘅。好睇嘅戲就 唔係咁，你好睇同唔好睇嘅，大家都唔關注邊個拍，或者係咪大陸人，或者咩，我唔理啊。 你鬼佬拍都好多爛片啦，係咪啊？咁如果有一日喂中國拍到一套好睇嘅科幻或者奇幻啦 ，OK， 即係科奇幻啦，我哋 Bellcam 唔係 科幻嘅，即 係佢冇科幻，多奇幻多啲啊。 多奇幻啦，即係 science fantasy。咁又唔係喎，你科幻係咪代表一定係講科技？其實唔係嘅，其實你有好多講古代嘅嗰啲嘢，但係佢係當佢其實係一種科技嚟噶嘛，即係你鋼之煉金術士咁，佢喺佢個世界，佢話佢係科技嚟嘅喎。係，或者佢有啲玩魔術，但係佢其實話係一種科技，或者其實佢一種科學嘅魔術，咁其實冇所謂㗎。其實嗰啲都係科幻嚟嘅喎，咁科幻硬軟同硬啫，咁咪軟科幻咯，或者 science fantasy 咯。咁其實一般鬼佬將沙窩啊、星戰都歸係 science fantasy 啦。咁你平時睇話唔係話講到 fantasy， 講到科幻唔係，其實佢哋都覺得 fantasy 㗎啦。咁所以其實你唔爭在咧，唔係等於你裏面講下呢啲嘢就一定係完全係咩嘅，即係因為佢係有個 what if 嘅狀況啊嘛。咁同埋呢度佢啲人冇超能力㗎，冇魔法㗎，係 都功夫嘅定論嚟。 即係你咪當睇進擊呢個人咯，你覺唔覺嗰套係咩？咁嗰套你都覺得科幻係咩？ 嗯， 係咯。咁而家佢哋只不過會研製一啲奇怪嘅兵器，就專門對付呢啲咁嘅饕餮啫嘛。咁你有個世界，如果有啲咁嘅嘢係正常，你會有啲咁嘅嘢㗎喎。咁我梗係為嘢應對佢㗎嘛。咁其實你反而呢個咁樣嘅，即係佢慢慢推出嚟嘅嘢，即係你 what if 有樣嘢就會有乜嘢呢咁嘅。咁其實呢個係科幻嚟㗎。 嗯。 係囉，點解唔係科幻啫？唔係科幻唔係一定係講科技嘅，但係唔好搞錯先啦。唔係一定要上太空，亦都唔係一定要打嘅，有時係 ok。 係補返兩樣嘢，頭先睇到Pacific Rim 2應該，如果你話舊嗰啲人呢，好似我見到有澳洲機上次我老豆坐喺度。 哦，反而嗰啲又有 ，OK， 係有呢個應該我見到個人名表喎，有呢、這個、哦、有呢個人啦。 OK， 哦，咁個澳洲機都幾靚嘅，咁就 嚇，即係有喎、啊，老豆上次就係個仔死咗啫嘛，同阿門神一齊自爆啊嘛，本身上次 咁樣，係、okay、 咁個老豆仲喺度，好似我見到個演員仲有嘅。咁、另外咧，骷髏島即係 King Kong 個咧都有景甜喎， 係咪啊？ 嚇，都有一個學將軍都有佢做其中一個角色喎。是啊，撩女是啊，都有喺骷髏岛出 啦。即系计啲冰冰之后啊， 系咯。唔系，即系总言之，好多时你又而家荷里活乜片都见到啲华人咁，一见到又唔使睇啦。 厉害 吓， 系咯。 吓， 点解 咧？系嘛，咁啊，唔系啲人唔系话一见到有华人唔睇啊嘛，系咪？ 我唔会喎、啊。 系 咯。即系你拍得好唔好睇啊？永远都系嗰句。 嗯。 你好睇，或者你个演出好，我赞赏嘅，点解唔睇？唔系你好似上次啊，嗯。周迅你做嗰度雲圖喎，我都做好好啊，點樣咩問題？ 嗯， 我哋發覺佢啲英文啊可以咁好喎、啊，嚇我好嘢喎、啊，咪成嗰有一段佢成扮鬼妹啊，大佬你記唔記得？ 係化妝啊，等 最尾嗰度咧，你唔係啊？你覺得點解呢個鬼妹咁似啊？阿周迅，你唔係問嘅點解佢化咗個妝、啊？你以為佢係鬼妹嚟嘅、啊？ 嗯， 犀唔犀利？ 嗯， 喂，好犀利啫，咁唔係中國演員，唔係有中國演員好多好出色嘅。唔係最不在個演員啊，大佬 係 你曾無線都唔使爭埋啲藝員嘅係嘛？ 唔知馮無線唔睇啊嘛，啲人爭無線唔睇。 但呢個人跳咗出嚟又睇係嘛？ 係啊， 咁你爭公司咪爭公司，唔係即係搞清楚個對象先。 嗯， 到底邊你唔中意佢係乜嘢嚇？係咯。Anyway 啦，咁啊冇啦係嘛？仲冇啊？我唔知啊，我冇 mark 低。 哦，仲有 Han Solo。 哦 ，Han Solo 係。嚟緊《輕鬆龍傳》咁啊，話而家 test 嗰個邊個做呢，有個女角，咁竟然就係呢個啊龍媽， 龍女啊，變咗龍媽。 龍媽，佢呢個 Dragon Mom 啊，大佬媽都入 Dragon 喎，仲咪龍媽？ 係 邊個龍媽呢？係嘛？邊個嚟噶？ 唔係史塔我圖緊呢套戲啊！ 嗰個龍媽，梗係呢個權力遊戲嗰個啦，係即係呢個啊。Terminator 最新版嗰個嘅 Sarah Connor 啦， 係， 咁就話將會喺 Han Solo 度做，咁而家啲人就估緊佢做嗰個角色咧，好大機會就係 Han Solo 原本個老婆， 嗯， 不過當然佢有機會做 Chewbacca 嘅，係，係啦 ，OK， 定 Chewbacca 個老婆啊，其實 Chewbacca 老婆， 係 啊，我唔知啊，係咯，即係冇定論，咁但係如果你根據個故事，似乎最大機會佢係會做佢原本個老婆。 是。 咁唔通呢啲古仔讲乜嘅，唔通讲错咗话 Han Solo 其实好林志士啊，好唔係嗰个性格啊，咁係呢条女影响到后咪变咗后咪咁火係嘛。 咁烂啊变 咗。烂啊初就係呢条女系咁烂啊。 係啊，佢本身呢个正直嘅我好有上进心嘅青年啊。 係啊，好想考入帝国军做机师嘛。 係啊。 其實呢條女，其實佢繼承曬呢條女所有嘅嘢，連套衫都係呢條女原本套衫嚟嘅。 系 个女 Han Solo 咁样出场，讲嘢好似 Han Solo 咁啊嘛，跟呢条女死咗之后，佢就要继承佢啊，系咪讲啲咁嘅嘢？系就烂，系就烂啊，大佬。 系唔知啊，真 大佬，唔该，系咯，我唔知啊，唉，我听咗，好似好骑呢嘅，觉得佢嚟紧呢个 Han Solo 转呢个计划，系啊， 唔知啊，即系变成咩人真系唔知啊。 好唔好睇啊？我成日心谂系咯，你唔揾阿 Star Lord 做啊？ 系要 Star Lord 做翻有嗰分啲可能好啲。 Star Lord 做我好有信心啊！我咩人做嘅套戏即系你好难似啊，因为真系会觉得， 嗯， 系啊，唔系太大信心咯，系。咁啊，不过 anyway 啦，睇咗今集，唔系呢度仲要下套再下套啊嘛。你今年我哋先系睇《侠盗一号》，再下年先系睇《星战八》，咁再下年先系咩啫？《Han Solo》选啫，咁啊，等慢慢再煲下啦。OK， 不过我一罩耳听唔觉得好。好吸引， 哦咁唔知咁迪士尼可能佢又会识点样度到系 O K 啲嘅， 希望系啦、啊。我反而对再之后嗰度啊 ，Bobby Fit 转仲兴趣仲大啲。 但系佢开头如果讲我件衫病塌咗，就搞笑咗，我觉得系。 佢而家都仲系咁讲噶，仲系话讲呢个故仔噶，系啊，即系其实嗰个唔系 Bobby Fit， 系俾人塌咗咁做咩？ 第二条友嚟噶，原来系嘛？ 系啊， 都几好笑啊！ 系咯，如果个黑武士件衫病塌咗啊？ 即其实唔系黑武士啊， 唔系黑武士啊，即系唔系前传嗰个嚟啊， 所以型咁多啊， 系啊， 前传嗰个俾人剥光珠抌咗出太空好耐嘅，原来 系咯，跟住之后去到阿 Loop 去咗，我而家除咗话我唔系你老豆嘅，其实 唔系，原来前传后边未做完噶， 系啊， 佢发完老皮啊，跟住黑帝 wing 咗出太空，跟住搵咗第二条友你做啊。原来我哋睇咗咁耐嗰度唔系嚟近你嘅，其实 系啊，佢唔系老豆嚟嘅，其实 真正个秘密啊， 系啊， 但系唔识嘅，反而好睇啲，我觉得咁样啊， 系啊， 系 Anakin Skywalker， who？ Your my father， who？ 唔知啊 ，no I'm not your father， 你调翻转嚟做系嘛？No, I'm not your father. 跟住阿 Luke 话：哦，中，搞错咗，原来一路都以为佢系佢老豆啊，因为咁啊。 唔知啊，系啊。咁另外系啦，差唔多啊。咁玩具嗰度系讲下只 Metal Robot 或者只 EXS 高达啦，出咗啊。 哦， 下一届。 其实 OK 嘅，不过可能即系细只啲，同埋你话系咪连个颜色其实唔系好稳定啊？ 个 QC 唔系稳定啦，咁佢上色系可能有啲会比较差啲啦，咁但有啲又冇事，咁都系视乎睇下好唔好彩同埋个人个要求系点啦。咁但系佢啲关节就 OK 嘅，因为我见到有啲人摆到我觉得好怪嘅，即系平时只 S 高达唔会摆到嗰啲咁嘅动作咧，佢拎一只嘢整咗啲抹晒鼻啊、扎晒马咁嗰啲动作。 系咩？ 系啊，即系佢你正常咪好多时。佢對腳咪就係咁圓，即係浮空咁樣動直嘅。咁但係佢而家呢啲關節就 O K 嘅，咁佢即係啲動作都擺到啲嘅。咁啊啲人啊拎翻去擺咗啲比較跨啲嘅動作咧，即係擺咗啲跟燈舌啊嗰啲咁嘅，咁嗰啲抹曬鼻嗰啲動作咁都擺到嘅。 即係倒掛金鈎啊嗰啲啊？ 我梗冇嘅。咁但係總言之，你會覺得好怪咯。即係平時佢點會無端只腳咁樣擺嗰啲咯？ 只腳咬咗上去踢人哋啊！ 行即系佢咁一只脚啊，咬出去一只脚，好似扎马嗰啲咁咧，摆喺度，系啊，嗰啲公字马啲咁嘅脚啊， 系，原来都摆到啊， 系摆到啊， 系， 咁就呢只就喺呢方面啦，同埋啲 marking 又几靓嘅，我见到佢真系， 系几靓嘅， 哈哈，咁佢话唯一系佢。对，即系我就头上只角咧，就唔系太过即系锐利啊。 系，但起码直先啦，系直 先啦。咁佢呢啲唔系用啲 PVC 胶会缩胶啊，会。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嗰时嗰只跟冧 fix 版都唔错喎，已经。 系啲胶比较差啲咯，咁但系如果嗰个价钱嚟讲，我觉得不超所值噶啦，反正系。 大佬，香港卖得啦，最少啊。算几精细嘅，其实。 吓咁系啦，呢只就啲人都好中意嘅，咁好多都话即系年尾系呢只即系最吸引咯。如果 Bandai 出到咁多只就 系啊，都要吓 吓， 啊、如果是就買囉，咁係吓係細隻啲之外就 OK 嘅，其實咁如果你另外講，好似話佢投票入邊咩？日本嗰邊又係嗰個 Metal 標話投下一隻 UC 機，竟然係好似係 Neil Goddard 走出嚟啊嘛，投咗。 喂，呢個 Donald Trump 同希拉里之後都仲有人信啲網上投票嘅？ 真係唔知 啊！你跟嗰度出炮，你撲街大佬！ 唔知一出就即死啊！唔出就啲反而投啊，第一就要。 係啦，投第一就冇人買，投第尾嗰就好賣得啊！ 係啦，唔知咁啫，係。都是咁啊， 有咩呢？ 冇啊，差唔多期嗰啲年尾系呢啲啊，冇乜话咩特别好似，如果话即系 band 大好似都系。 咁有啲消息就话出咩 MG 嘅 double Z 啊 ，World Cup 啊。 哦，嗰个又系投票啊。 但呢个系出啊嘛，成佢唔系话即系话定话，即系佢哋决定咗出系咪？ 我唔知道，我未见到啊。之前投嗰个就话呢部啊。 唔系啊，而家话咗出啦。 而家话出嚟， 系喺 MG World Car 嘅 Double 二啫， 系咁呢只应该要出嘅，其实因为佢九只实在太耐啦，即系其余嗰啲都出晒 2.0 啦， 系， 即系你本身无论嗱你九高达都唔似2.0啦，出到啲 3.0 啊啲咩咁啦，跟住二只又 2.0 啊，跟住 Leo 又有只 Cut World Car， 跟住系咯，其余好多都有 2.0， 系呢只冇咗 就。我觉得呢只出咗 MG， 佢可以又改嘅啫，又改翻做呢、這个。try 入面嗰啲獅子形態啊，好多嘢可以玩嘅。 哦，唔係佢舊嗰隻都有好多款嘅，咁佢又變咗做 著甲， 即係嗰隻白色嗰隻兩鏟型啊嘛，係咯。 著甲夫阿馬又有好多嘢嘅。 係啊，有夫阿馬啦，係啊。 咁如果出埋啲配件換埋啲獅子落去，都又可以又玩多隻啊。 佢呢隻應該係出隻強化型定普通嘅，我真係唔知道。 佢而家 show 就係正常嗰個樣， 即係。个背包未变大嘅，呢只唔系强化， 普通嗰样。咁但系肯定会出埋嗰啲，你放心。 嗯， 点会唔出吓？ 系。 咁啊，都有人中意嘅，系 咯。哦，呢只虽然啲人气就冇即系旧高达啊，同埋二声啲咁劲，但系如果纯计部机嚟讲，啲人都觉得 OK 嘅。 系咯。咁、另外呢個 Origin 裏面嗰隻高達呢又唔知又出多隻喎，啲人話有咩唔同啊咁樣。咁有啲人話係咪隻角變咗黃色喎、 啊。咁樣真係唔知 啦。我唔係好知係咪呢，係咪之前嗰隻隻角唔係黃色㗎呢、 如果講咗高達啊，係仲有一個消息，佢嗰個 Thunderbolt 好似出第二期㗎嘛。 Thunderbolt 到卡通片係，咁竟然我見到最突兀就係有點解有 G 戰機嘅。 喔、哦、唔係呢個係上次嗰、那個尾段嗰段片咯，突然間有隻吉姆同佢支箭機合體啊嘛，即係喺度打緊隻嗰隻點講嗰部渣鼓嚟嘅，即係試驗型嘅嘅隻召嘅，我哋都唔記得叫咩渣鼓嗰隻。 白色嘅，但係又係成抽咁嘅噴射器喺後面嘅。 係冇腳咁樣噶嘛，隻腳係。 即係渣鼓樣嘅。 係嗰隻我記得係召試驗機嗰隻，唔知咩渣鼓嚟嘅，係 MSV 入邊嘅角色嚟嘅。 哦，佢好似唔係叫渣鼓嘅，佢都係召嚟嘅嗰隻。咁啊，咁另外有一隻咪召喚二號機翻嚟俾聯邦軍塌咗嘛？你話係嘛？ 嚇嚇，咁啊，同埋佢嗰隻新嗰隻高達咁喺段片最尾嗰度出個頭啊嘛。 唔係，但係嗰隻召喚係拆件噶嘛？我懷疑佢係咪將嗰啲召喚啲手咧，召喚號啊，啲手裝落鐵球度，咪重現呢、這個係咪湯尼樂奇入邊嗰啲版本啊？ 真係唔 知啊！即係個鐵球個炮台嘅照隻手嘅啫，嗰個啊， 係 係咪想出呢？ 唔係，我部高達叫咩名字我都唔記得，我冇興趣，因為我見到個樣已經冇睇到啊！ 好怪嗰部高達， 好唔似 UC 啲機嘅，簡直完全。 唔係，但我做得最怪係真係有支戰機咯，因為支戰機其實喺電視版即係支戰機噶嘛。咁你呢一個佢玩到咁即係咁機械咁真嘅，佢反而係延續咗電視版咩？我覺得因為劇場版就改咗就冇噶嘛，即係變咗用 G booster 嚟代替咗支箭機噶嘛， 係冇咗支箭機存在， 即係最少冇咗合體呢樣嘢啊嘛。咁佢竟然又將啲吉姆吉翻嚟啲支箭機度，咁怪？ 係啊，仲可以重現翻個高達同佢合體嗰個狀態，用吉姆嚟。 同埋啲支箭機都量產咗，咁奇怪？ 係啊， 呢個真係好奇怪喎，大佬。 唔知道有咁多支箭機嘅定咯？係 咯，真係好怪嘅，所以唔係即係怪係怪在嗰條 timeline 係喺嗰度接過嚟嘅咩？呢樣嘢係咯。 佢不過冇啊，佢連部高達都變咗唔係 UCA 機啦，佢就係會出現 Freedom 啊、Saint Kingdom 啊、God Coda 都唔出奇啦。 唔係巴巴托斯啊，真係。 係啊，走錯片場咁出曬嚟都唔出奇。 甚至乎太陽之牙啊、傳説巨神都得係。 冇啊，完全係個 feel 係唔係 UCK 嘅嘛，最好笑係。係啊，唔知啊，後面好似嗰甩甩地嗰啲嘢咁嘅樣嘅。 嗯，好啦，咁啊，等再睇啦 ，OK， 咁有冇其他？ 哦，冇啊，應該我呢邊啲資料係呢啲啊。 係啦，因為都爆炸中啦。 嗯，咁啊，講下禮拜啦。 哦，咁冇咩做，係啦，講下禮拜啦，真係唔知有冇講流啦，係差唔多啦，係咯。喂、啊，唔係唔係，呢個你的名字啊，想唔想講兩句咧？即係其實好似中途就縮長啦，但係去到呢個 weekend 又加翻啦，咁似乎一個實質票房又都係唔錯㗎，其實都 哦，唔係其實做到個勢喎，反而係可能因為我覺得係、其實啱啊，因為佢係開頭出嗰陣時唔係咁大，反而煲到啲人有興趣睇喎，好似 嗱，佢仲未動員到我啲朋友嘅。 哦，系啊，正常如果唔系就都冇啊，系啲即系后生系可能好多可能睇几次咁咯。 系啦，其实反而咧呢套嘢强嘅地方系令到有好多人系翻入去睇啊，即系翻睇几次啊。 吓， 但系佢未至于可以动员到一啲唔睇嘅人嘅，即系 呢、這个就冇啊。 香港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睇人都系唔睇啊，系啊。虽然都有啲中间啲嗰啲人 OK 啦，咁但系你有啲唔中意动画啊或者。唔係，但唔係，我啲朋友都有睇動畫噶，不過唔好睇呢出啫嘛。佢話唔吸引唔到佢喎，即係宮崎駿嗰啲佢都有睇喎，但係都唔睇呢出。 唔係，未去到呢個咁樣啊，我覺得係。 未去到嘅，如果佢去到就嗰啲人都去曬睇啦。佢話冇啊，冇啊，梗係聽就聽過啦，話呢出嘢，但係冇諗住去睇喎。好睇咩？ 嗯。 唔感到咩特別興趣，咁似乎真係原先嘅 fans 不斷入場去支持啊，咁造成一個即係。唔錯的票房啦，我睇就咁。當然有啲係其他人入咗場，好似阿馬仔都講過，你都好似聽聞有啲女士入咗去，但係佢話唔好睇嘛，係咪？ 誒，佢話開頭悶咁喎，即係佢唔係睇咯，即係我啲朋友嗰度聽翻嘅，咁佢話有即係有啲女入去咗睇，咁但係即係佢唔係睇開動畫或咩嘅，咁睇咗佢話開頭唔知做乜好悶咁咯，我覺得。 即 係咩？即係慢啊！佢個節奏，因為佢平時睇開荷里活啊啲咁嘅。嗰啲片可能快啲節奏咧，咁你本身即係而家呢套都係比較日本式啲慢啲嗰啲咁 喎。你話佢調翻轉覺得開頭悶啊嘛，其實 係啊， 開頭個節奏快喎、 啊。唔知啊，佢唔係好想佢表達咩，可能佢有臨尾有件事咁喺度救佢覺得好睇啲啦咁我想。 唔係開頭好動漫啊，其實應該係。 應該係啊。 即係佢哋可能根本都唔中意嗰種咁啲男女喺度鬥氣嗰啲咧，嗰啲咁嘅嘢咯，咁 anyway 啦，咁調轉啦，反而我諗好多後生嘅鍾意開頭嗰段添啦。 哦，係， 唔緊要嘅，即係鍾意就入場，起碼睇一次點都值得嘅，係咯。咁啊，睇下點啦。咁而家的確轉咗好多啲大嘅院都肯做咧，件事應該會好啲嘅。即係你越方便睇咧，咁啊當然會多咗人會 係推咗啊， 會想睇，因為你始終。唔方便都的確係一個阻礙嚟嘅，有時對動畫上畫咁。而家今次都連 IFC 啊啲都會做，咁好嘅，係咯。咁啊睇下終極票房點啦。咁你話過唔過2000萬嘅，我又嘿，我梗係想佢過啦。即係我係即係擔心啫。我梗係唔係唔想佢好啦。我想成大賣係嘛，最好幫我哋睇動畫嘅，即係爭翻一啖氣啫，咁最好係啦。但係我睇到其實而家又唔係呢回事啊嘛。 嗯， 即其实系唔系话系令到嗰班唔睇动画或者歧视动画人另眼相开，我觉得冇咯。 系都系动画一阵系咁，系咯，系咁碌咯，系啊， 系咁碌。咁同埋你又卖唔到歌啊？其实呢套嘢啲歌咧，台湾有咩都卖到，但你知香港而家啲人都好少再听日本歌啊。 系系韩国啊， 样嘢都削弱咗件事啦。咁 anyway 啦，咁啊，我谂旅游上面去推动啊，当然都系可以嘅。 嗯， 而家有嘅，我都見到有啊，啱啱有經濟報啊，咩咁都有講下佢嗰個地方啊咁樣嘅，咁好好嘅，係啊，即係變咗你成件事可以從多啲層面去講咁，咁或者咧就真係引到班非動畫嘅觀眾，原來佢咁樣喎，咁入去睇下佢都幾好啊，啲景幾靚喎，佢畫得咁，希望係咁咯，係咯， 嗯， 咁我再一次講，你純論故事啊，論劇本啊，我唔覺得呢度有劇本係頂級好啊，係 OK 嘅啫。如果即係包括佢個 production 啦，佢整係整得好靚嘅，做膠片。我諗要分翻清楚。咁、你話感唔感動？其實呢度我冇咩感動嘅啫。OK 咯，個本 OK 咯，就即係感動啊！你講到好似感動啊，冇啊。我睇怪獸梗係感動啲。 嗯， 啊、真係嘅。 咁可能學生喎，佢哋呢度入邊啲主角學生喎，啲人睇咯，啲後生睇咯。 可能虛構少少啊。 嗯。 即係佢嗰種離別啊、分離，佢唔係一個嗱，你話怪獸唔虛構，怪獸個故事虛構啫，但係佢個人情嗰度唔虛構啊嘛。 唔係佢呢度比較空泛啲啊嘛，你都明知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咁實在啊嘛，有少少夢境咁樣，啲人可能啲後生中意啲啊呢啲 feel。 唔係，即係其實咧好奇怪就係、是。佢點解會鍾意大家 嗯 你俾個理由喎、 啊。唔知冇乜理由喎、啊、有好多時候。 因為純粹因為大家調轉咗身體。咁呢個理由唔係好充分㗎喎、 啊。唔知啊。可能抄過覺得正啩。 抄過覺得正啩呢個咩理由大佬。 唔知啊。咁佢而家好多唔係咩㗎喎。即係個樣靚位咩仔睇搵啲後生都係搵樣靚身材正啩。即 系 啲后生女又咪揾靚仔咯。 总之佢冇一个足够说服力去说服我嘅 ，OK 喺呢一方面系啦。咁啊，系啊，所以我唔觉得个故事层面佢系好 very 顶级咯。总之就系、是、咯，对我嚟讲感动程度冇乜感动嘅 ，OK 系啦，系啊系啊，真系。 唔系都系睇我年龄层咯，所以咪变咗。 真系。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係真係一個宅男幻想上嘅愛情故事嚟嘅，只可以 係啊，唔係啊，都係我，所以我覺得睇，我覺得都係個年齡層下中唔中意係好睇個年齡嘅呢、這個真 係 係呢套嘢係呢套嘢真係好睇個年齡，我覺得 是我講個故事啫，但係佢有好多部分者你欣賞啊嘛，佢好得 係係係唔係即係我意思話個故仔咯，係 音樂都係好嘅，係啊， 嗯， 但係哇，你煲到話係個故仔寫得好咧，sorry 我又唔覺係啦，係啲、景啊嗰樣嘢啊，咁佢個作畫嗰樣嘢係唔錯嘅呢、這個節奏啊，剪接都今次呢套嚟做得成熟好多啊，比以往。 嗯， 即係總之值得大家睇到作品咯，係咯。即係唔係啊？貼金人乜都話好啊。 哦，咁慣性啦、啊，唔係咩？佢諗唔到，其實佢冇乜點樣理諗咩理由啊？冇乜分析過佢，最嗰套嘢佢要走去貼佢金嘅話，佢就係咁話正啊，咩都話正。 係啊，我就覺得唔係咁咯，係咯，即係佢有缺點嘅，其實呢套戲都係啊咁。 嗯， 當然都好多優點，咁我希望大家睇啦，係啦，即係睇一次點都值得咯，因為我都唔覺得咧，喂，即係其實值得入去睇幾次啊，即係我意思就係、是， 嗯， 我就唔會啦，你俾我，係啊係啊，但係睇一次你又要嘅，咁樣咯， 嗯， 值得大家睇一次嘅最少，好啦，好啦，咁唔講啦，咁呢個再睇最之後走勢啦，我都希望佢可以再做多幾個禮拜，咁啊應該咁都會唔錯嘅，加加埋埋都係咯， 係， 係咪另一套《屍殺列車》就？應該未去到咁嘅程度啦，係啦。 嗯， 好，好啦，講下有咩戲咯嚟緊。 係下禮拜《冰鎮房客》 啊，講漏咗呢個啦。 呢個你講唔講啊？係啊， 講兩句咁多啦，係啦。頭先明明我哋之前已經講話，今日會講少少，咁講咪講少少啫，一下禮拜都做條橋咧，出得好屎。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套嘢佢話佢係blacklist， 以 blacklist 咪 shit 片，唔係。是講緊嗰啲本來俾人抌咗落自己攞，就俾人鬧翻起，話呢個其實呢個好嘅劇本，要真係攞翻出嚟拍嘅嗰、那個 list 叫 bad list， 即係其實好嘢嘅，即係黑馬，你咁理解啊？黑馬嚟嘅其實，哇！咁我就覺得呢套應該故事好得啦，係咪黑馬劇本喎、啊，大佬？我點知咧個 twist 橋係我可以用戇誇嚟去形容？ 唔係，但我見到鬼佬嗰邊俾我分得好低喎呢套。 係咩？哦，即係佢哋都認為係唔好嘅。 應該唔好啊，係。 係咯，唔係因為真係唔得㗎，你嗰個 twist 咧，即係講幾多好咧？我又唔想穿。 哦，唔好穿啦，下落一下禮拜。 係咯，即係總之佢係玩 twist 橋嘅，係嘅。 係啊，唔係衰過金田一咯，啲人有講。 係啦，即係哇咁 twist 話，喂呢個 twist 係喂真係好意料之外，因為我冇諗可以咁差嘛。 係啊， 即係呢個 twist 係我諗到嘅裏面最唔好，我成唔會諗到嘅嗰一條橋啊，咁差嘅橋啊，應該講。 嗯。 其实唔系因为我谂唔到，系我唔会谂咁差。 嗯， 系啊，即系个古仔你睇到你要估几个方向，咁但系呢个方向真系比较，如果佢玩叫做玩得好嘛，你话玩得好嘛，咁应该一定系啲比较特别嘅桥，唔系呢啲啊，呢啲其实系一啲咧粤语长片嘅桥嚟嘅。 係。 你喺多套多套港產片亦見過嘅，竟然係咁嘅嗰個真相，唉！咁仲有個最最大唔好嘅地方就係、是、我覺得個女主角真係成件事最有問題嗰、那個， 係 唔係嗰個殺人嗰、那個？ 嗯， 係啦，最應該死係個女主角， 係一手造成喎，其實係件事 係啦，咁樣啦 ，OK， 講住咁多先啦。咁至於嗰個女主角靚媽係邊個嚟嘅咧？ 好，我睇翻原來應該係 King Kong 嗰個女主角，上一次， 上一次即係有 Jack Black 做嗰、那個。 系啊，应该系啊，我冇睇错就系啦，应该系零五年嗰个版本嗰、那个我女主角 做好多嘅，做靓女嘅应该都系。 吓、啊，咁佢本身我其实觉得佢都即系点啊，岁数就唔后生啊，都四廿几差唔多就五十噶啦。 系啊，但我觉得佢个样好 keep 到啊。 系啊，因为佢做 King Kong 嗰时都三廿几啦，咁但系我嗰阵时个样都仲后生喎，系。 呢度你睇成觉得吓，佢呢条友个妈，我成哇做佢家姐啊似啫，咁后生嘅。 呢条女系 OK 啊，佢系 keep 得到啊，即系三廿几似廿几，而家四廿几似三廿几。 系啊，即系你鬼婆好少系即系鬼婆系翻嗰个年纪都已经难啦，佢仲后生啲嘅先犀利啊。 吓。 系啊，哇！呢、這个妈如果个妈嚟咁，我算靓啊妈啦，真系。 嗯。 咁我哦，原来咁老嘅，哇！我真系睇以为佢系扮老添啊，大佬啊，原来真系咁老，反而个样唔老噶。 系啊。佢四廿几啦， 系啊，似后生扮老啫，唔系啊，原来真系咁犀利。 嗯。 咁啊，睇下咯，系咯，咁但系啊，仲有啊，佢有全裸。 嗯。 但系冇露点嘅。 嗯。 咁点解又全裸又冇露点？有兴趣睇啲幕去入场咯，系咯，系咯。 吓。 OK。咁但係唔知啊，我唔好睇嘅，我覺得出嘢真係唔好睇，真係唔好睇嘅。講咗先，好，下禮拜就做呢套《冰鎮房客》，就 shut in 你叫做， 係 好，仲有， 即係仲有一套，首先應該冇乜喎，好似下禮拜， 冇乜， 係啊，跟住見到係咩，好似之後要24號先有啊， 係，例如咧， 係啊，24號就。有一套阿吴彦祖嗰套叫咩《冲天火》 哦，哇，都唔系科幻啦，系嘛？ 系啊，唔系科幻嘅，系啊。跟住如果系都应该冇乜科幻片啦，因为见到有个咩《最爆盗贼团》又系啲搞笑片嚟嘅。 嗯，咁 吓、啊，即系咩《最爆伴郎团》嗰个肥佬做嘅。 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我女主角系最捉鬼敢死队嗰条女咯。 哦。 系啊，即系都唔系后生噶，两个都。 唔系咁呢个暗杀教室呢个系咩嚟嘅咧？ 暗杀我呢个我睇唔到喎， 卡通嚟嘅，我估系咪啊？ 哈哈，应该系吧，我呢个我真系睇唔到。 我唔知啊，系咩三百六十五日咩倒数计时啊咩？ 吓唔知啊，咁啊24号仲有一套美国第一情缘啊，系奥巴马嗰个讲翻系点样沟个老婆啊？ 唔系啊，而家仲拍呢啲讲 Donald Trump 系嘛？应该 唔知啊，咁而家先做我唔知啊，就即系同埋两公婆决战特务王啦、啊。 系几多 都系24号啊。 都系24 ，OK。 系啦，跟住又要12月啦。 都唔系科幻片嚟嘅呢啲都。 系啊，冇啊，系啊，跟住12月咪蜡笔小新剧场版啦、啊。 嗯。 系啊。跟住就超人 X 啦、啊。 系啦，咸蛋超人 X。系啦。有啊，配广东话嘅。 嗯， 系， 跟住又妖夜寻龙世纪血战啦、 啊，系， 系啦，跟住同埋呢个钢锯岭啦， 哦，即系蜘蛛侠加条版蜘蛛 侠，系啊，米鲁吉逊嗰套啊，跟住仲有一套叫咩最美丽的安排咯、啊，阿 Will Smith 做嗰、那个话个女死咗，跟住佢写信俾咩啊？ 时 间啊，死亡啊，同嗰个系爱嗰个嘛，跟住佢全部变晒啲角色咁样走出嚟，唔知真定假咁同佢讲嘢啊，喺度点化佢咁啊， 冇真人化啊嘛，死神啊嗰啲系咯， 系啊系啊系 啊，啊嗰个几得意喎，反而我觉得系咯， 吓吓系啊，呢个就又系12月1号做啊， 哦，呢个都有啲期待喎，反而， 吓吓，咁啊，跟住如果系跟住咪都系咩金乐圣诞冇人用啊？系咯， 魔童咯，系咯， 系啊， 系咯，即系咪用心理学去解啊？ 系心理学，系啊，佢嗰个系鬼咁上身咯， 系啊， 系啊， 嗰啲啦， 系啦，咁啊，冇啊，跟住就要去到12月15号，就应该系《死亡笔记》啊， 《星战前》《星战外传》合到一号嗰啲啦， 系啊，跟住就似下教条啊，廿二， 哇，死咯，咁即系其实我哋而家等紧12月15号啊。 哇！我又幾個禮拜即係揼咗成個 太空潛航者，即係本身十一月之後落到即係十一月尾，一路去到十二月頭完全冇科幻片咯，應該。 係、哦、 啊。 咁樣睇下點我哋點死啊！睇下。 係啊，跟住冇啊！星夢動物園啦，咁聖誕節嗰個唱歌係啊。係。跟住妖怪手錶二啊，跟住台長城啊，係嘛？ 十月廿九係啦。 系啦，咁应该今年系呢啲啊。 哦， 咁下年啲唔讲住啊。 系咯，咁点算咧？可能你又好多个礼拜冇科幻片讲 啦。系啊。 有冇啲新翻咧？仲翻完啦，仲翻。 系我冇啊，呢、這个月份应该唔关事啊。 唉，咁点算啊，大佬？ 黐喎真系。 系咯，咁嗰个天煞二降啊，即系 Arrival 就喂讲你去咗一月十二啊，呢啲又 系 咯。系啊。咁啊惨惨惨。好啦，咁就睇下点啦，系啦，搵嘢讲啦，个礼拜咁啊，冇理由讲冰镇房客噶，其实，即系同大家讲咗先啦，呢度冇鬼冇怪噶，其实 系套片个预告好似讲鬼咁，但系冇嘅， 冇嘅讲咗先，系啦，所以又唔系，其实唔系科幻，所以真系唔知讲咩啦，咁下星期睇下咩做法啦， 嗯， 唔识做啦，我已经做到 ，OK， 好啦，咁啊，仲有咩补充？ 冇啦， 冇啦，咁啊，咁啊。好啦，咁就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好啦，咁啊转个头咧，都会啊，不如讲 email address 先啦，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ta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呢个埋 audiocast.com 同 sci-fi 411，咁同埋呢个 sci-fi backup dot thisistab.com， sci-fi 411 backup dot wordpress.com 同埋 all the way sci-fi。dotwordpress.com 嘅，咁啊，如果呢啲更新咗之後咧，大家就會喺香港播放 castgrad.com 就見到我哋噶啦。咁另外，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就揾 magazine 啊 ，under magazine 會有我哋新嘅更新，不過就可能要星期一。OK， 咁啊，另外咧，大家記得加入我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all the way 啊。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sorry， 首先個專業 OK， 聽眾群組咧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6632嘅3392612766632嘅，咁大家亦都支持翻我哋嘅 YouTube 啦，咁都剪得好辛苦啊，咁啊大家記得幫我哋去轉貼出去啦，係啦，咁另外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啊，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你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